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系啦，咁一阵咧，稍后时我哋都会陆续啊，请唔同嘅主持都讲下，因为今日咧，我哋应该主要啦吓，就系讲奇异博士嘅。系啊，因为等咗个几月啊，都冇正式科幻片啊，大佬挨咗系嘛，咁啊，终于都等今日，咁当然啦，其实今日都冇乜应该冇其他嘅科幻片啦，可能有其他嘅电影嘅，就少啲啊，大佬。可能啲係反而文藝片呢就反而有空間啦佢上其他都唔敢同佢睇過。咁好咁一陣先至我哋陸續睇唔同嘅主持分享呢個奇博士嘅睇咗之後有咩心得啦。好咁兩位都睇咗咁我一陣一陣我哋先直接講啦，不如我哋先講下個排行榜先好嗎？ 好好冇問題，係啦，馬仔嚟呀係嘛。 馬仔 好一等嘛，梗係第一名啊，奇異博士啊！ 哇，唔止一條街，唔知幾多條街。 贏喂，好誇張喎，場數過800場喎，我見到。 以前900場嘅接近係。 喂，我黐線。 乜真係正路嘅，係啊，即係你啲片商都係等呢套嘢啊。即係嗱，講真，票房有一定掂嘅，但好唔好睇咧，好見仁見智啦，係啊，咁樣。好，一陣再長講啦。第二位 係《獵探追擊》，誓不回頭。 哦 ,ok, 都有第二 ,ok, 好。 係啦咁第三啊驚心魄啊。 哦 ,ok, 好第四都係咪新戲嚟㗎第四呢度。 係呀新㗎。係。 咩呀 呢個空手還未遂。 係。ok, 係呀優惠套作品呢度。港產片許志安好特別林家棟同埋 Janet Man 啦係。 哇竟然喺今個禮拜上未。 係啦佢夠膽硬撼啊咁啊你問我就懸疑嗰啲囉其實我未睇㗎不過即係懸疑兇手犯罪緝兇咁有啲連環即係有個殺手咁又唔知邊個咁樣兇手是誰嗰隻囉。 因為有不打所以啱啱琴晚夜機趕返香港同佢錄音其實之前去咗邊度啊。 係冇錯冇錯冇咁講冇咁講。 去咗邊 係呀。 去咗邊度 我去咗新加坡。我去咗新加坡。 喺嗰邊。 係呀咁啊。我喺新加坡嗰邊睇 Doctor Strange 嘅，咁所以陣間都可以講下新加坡人嘅反應啊。 冇錯，好，咁我繼續數埋先，第五位 係暗算， 係咁樣。咦，呢啲同上個差唔多啊，即係都係差唔多。 係《下了小姐的童幻世界》 第六嘅呢個係係啦，第七好似都係新戲係咪啊？算唔算？ 係《七月與安生》啊。 係啊，分啊，分上啊，今個禮拜。 即係中文片文藝咧就夠膽嘅嘛，禮拜啊，冚一冚。好，第八 係《斯諾登風暴》。 哦 ,ok, 第九位咦點解 係追擊309啊。 哦 ,309, 好咁第十呢 言葉之庭喎。 點解又做返嘅 哦咪係。 佢返做嘛。 哦係呀。 哇 ,MCL 嘛返做。係呀一場啫。 一場啫 ,ok。好咁有冇啲係真相嘅呢我記得有套叫咩真後事係咩嚟嘅呢係咪真嘅第十二人。 係呀新戲今個禮拜上特別啲佢香港發行宣傳就同炮場有關嘅其實炮場嘅監製啫。咁就係咩花福斯影業買返嚟啦發行啦咁係一套新加坡嘅片嚟嘅即係新加坡片嚟嘅嘅加片嚟係呀即係新加坡片啦咁我唔知係咪新加坡同大馬合拍啦定係咁佢調返轉咩叫身後事就係講個死刑嘅執行者咁因為新加坡仲有絞刑即係吊頸死刑係有嘅咁我去講過死刑執行者咁樣有個人入咗去當做赤教處職員啦咁再做下就做咗去做死刑嗰 part, 咁跟住後咪見到個原來當年佢老豆係死刑犯嚟嘅咁幫佢老豆做死刑嗰個人咁佢有啲咩心理嗰啲衝突咁樣。 我真唔係鬼戲嚟嘅。 唔係鬼戲即係啲犯呢啲咩囉即係講一個職業又諗到啲人性批判嗰啲嘢。 我以為鬼嚟嘅。 咁但係你問我呢佢阿炮場監製呢其實好多之前炮場監製嘅戲呢都係俾啲發行就用炮場個名呃嘅你問我。記唔記得之前有套呢乜鬼咩低俗殭屍要出征呀係咩要搞嘢呀。 喔配音嘅即係明明係。 係呀唔知咩係啲我唔知係咪比利時呀定咩有啲會喺香港發行買嘢片咁啊嘩吹到好好睇嘩我特登走去全香港得一間戲院做好似唔知 UA Mega Boss 度特登夜晚睇睇完。係呀著曬火瞓都想扯爛埋。我都滾埋睇完 咁好多呢啲即係叫另類發行啊掛名嘅啫。咁、我覺得呢套都即係應該講未必適合香港人睇喎。我見吹打節奏就好慢。 好嘅。嗱，咁今個禮拜叫做新上就都報過嘅係咪？應該係呢堆係呢啲嘅啫。 係呢堆啊，係啊。 嗱，咁其實北美好多個講一句咁多，因為未睇到。其實咧，北美已經做咗呢個達文西密碼嘅第三集《地獄解碼》。 哦，知道。 咁但係咧，似乎咧反應唔得喎。係啊，咁我當然唔知道點啦。咁我其實未睇到嘅。咁我就見到話，因為啲人話今集唔好睇，哦，竟然係咁。咁一陣睇，如果有時間講多兩句冇陣算啦，下個禮拜先直接講啦。因為今個禮拜大家個 focus 應該都仲喺奇異博士，反正下個禮拜香港都做噶啦。呢、這個係啦，呢、這個達文西密碼第三集係啊。好，好啦，咁以上啊係香港嘅觀眾啊，以佢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嘅啫，就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講戲啦。咁如果唔鍾意穿橋唔鍾意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好啦，咁就講啦，講奇異博士囉，直情好嘛，入正題啦，開波。 好啊，講特性啊。 咁就講先。好，咁就等下咁馬仔一路都同我哋一齊呀，應該咁就等下打講先啦呢拍，好嘛。 好啊，又得嘅。咁我特別啲啦，咁我又其實我禮拜四，我想你禮拜四晚睇嘅，因為我想睇第一晚啦，大家吹下水。咁但我去到新加坡爆曬啦，咁但我又你又知過個即係新加坡電影市場咧，其實佢行一睇戲咧，佢唔係咁多人睇嘅，即係佢雖然都多戲院嘅新加坡，咁所以禮拜四其實真係唔係好多戲會爆嘅。咁我上機前我都喺個網度睇住佢，因為佢都可以網上面睇到幾多位嘅，不過就 online 買飛咧麻煩啲嘅，佢又唔係話信用卡碌嘅，佢又要當地電話，要收個 SMS 驗證碼咁樣，咁所以麻煩嘅，咁所以我買唔到。咁但係我上機前都唔係好多，即係肯定有位。咁但係去到夜晚冇咁樣，咁失望啲啦。 係 啊，去到即場冇。咁少嘅，所以我見坊間係多人睇，同埋。場數好多嘅，咁我嗰間院都喺叫做市中心啦，即係你當都最旺啦，又唔話旺到。咁你預做咩 China Town 就牛車水啦，我就再上有個大嘅站咯，但我唔識讀啲英文啊。 O K 唔緊要。 啲 D 字頭咁樣就係大站嚟嘅，咁大站個商場入面嘅戲院咯。咁你預都六七佢六樓係賣五樓賣飛都幾大嘅，咁六樓就戲院，咁即係七樓就戲院咁樣，咁都。咁十零間院嘅，咁我估有我咁八間院都係做得不衰， 都冇曬飛啊！ 係啊，即係佢場數多到係咩九點啊、等二啊、等四啊、等半啊，跟住做十點三啊，係假到咁嘅，即係好多院都做，咁就到到第四個就真係咁啊，唔係完全零冇飛嘅，咁佢啲院都大嘅，係啦，咁我諗住咪屌你，我都好期待。咁本來我睇頭兩三行嘅，咁另外有兩三行仲要 3D 喎，咁你知你皺曬眉頭啦，係咪？ 奇幻嘅啦，都似喎，奇幻都睇唔到。 係咯，咁所以後屘特登我揀我禮拜四去到行咗轉，咁我揀禮拜五嘅半夜睇，就接近夜場啦。我睇十點十，係啦，咁啊買咗靚位。 反應如何咧，當地？ 係啦，咁咧個氣氛好嘅現場，咁咧現場就其實就笑聲多嘅。咁你都知套戲其實都有好多刻意，嗱我會定義為刻意嘅搞笑位啊，即係我又覺得佢嗰啲所謂笑位，因為嗱笑位做得好呢係嗱，始終我會咁諗啊，嗱 Doctor Strange 冇可能定義佢為笑片嘅， 咁 嘅嗱銀係啦，但係銀河生活隊我會咁定義，因為想當年我都覺得人話銀河生活隊咧係屬於科幻少年向嘅係啦，即係佢個年紀層咧再低啲嘅，我會覺得啊，即係我個人意見啫，呢個當然，即係12至18歲，我係覺得佢打呢個 range， 同埋係刻意係喜劇咯，你當科幻喜劇 ，OK？ 不過雖然我冇可能咁定義嘅，即係我以漫畫嘅認知啊，嗱，雖然我都唔熟漫畫啊，等陣間你高手講，咁但係成套戲個套路唔應該係咁噶嘛，咁我會 expect 佢係雷神奇俠啦，或者係 Iron Man 啦，好多人都話個套路係咁啦，即係一個英雄誕生係描述個英雄嘅背景嘅成即係成為英雄嘅背景，咁啊第一集贏咯，咁但係呢套戲佢個笑位係其實同個劇情係有啲矛盾。 哦 是有啲位置我覺得呢係點樣叫刻意搞笑呢，就係有啲位置為咗搞笑而令到個劇本有問題。 哦， 節奏係一件事啊，都好嚴重啊。即係因為有啲少委成日套戲啲節奏好怪嘅，即係好時好快，啲嘢好跳跳就冇乜詳細交代。咁但係就為咗要整個少委或者動作位啦。咁即係啲節奏唔統一嘅。咁第二風格都唔同嘅。咁即係時有大，即係時又講到好慘啊隻手啊等等，咁跟住時又念魔法啦，咁但係又時輕鬆時認真，時輕鬆時認真，咁嗰邊又講緊係嘩有即係毀滅世界嘅嘢，咁但係嗰邊又輕輕鬆鬆，咁即係會有呢啲嘅風格唔同呀，咁節奏怪，咁另外又好多嘢都冇交代咯，即係問我即係劇情上啊，咁轉折得係怪咯，即係描寫得即係唔深咯，你話可以咁講。咁當然我唔係要求啊咩，只漫畫英雄你唔會寫到話真係好有人性刻畫。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好多位啲笑位怪嘅，即係譬如你話阿王咁樣嗰個角色係咪要咁咧？加呢啲落去撞呢啲嘢咧？咁又冇，我又覺得即係譬如你話阿攞偷書，跟住又聽歌嗰場，咁我以前好多人笑嘅。咁但係你話嗰場係咪擺嗰個位置好咧？同埋一擺完嗰位笑完啦，咁啊，代表咩咧？咁啊，已經講佢已經有魔法，原來咁勁啦，咁樣咁唔細緻咯。你問我，我呢個我個人感覺。咁你話佢成個，即係你話成個交代咧，我又覺得又我其實睇完我唔係好知 Doctor Strange 究竟上面。你問我，即係我係借順睇呢套戲啊。咁我就知佢本身係一個好強烈想要求醫翻隻手嘅人㗎嘛。咁但係呢張隻手途中佢突然之間發現佢已經可以做到超越時空啊，即係隨意門放鬆咁樣。咁作為一個佢之前咁著緊講科學，連話可以令到咩植物細胞嗰啲嘢都擘大隻眼嘅，咁佢應該發現佢可以隨意門，佢應該好科學或者佢話咩成㗎。咁即係呢樣嘢已經夠佢興奮啦。咁我又唔係好覺佢後尾佢都唔係再係以前嘅自己嘅。即係已經變咗係真係一個已經當為好正常啦，啊有魔法師係好正常，有個飛嘅斗篷唔好正常，呢份個斗篷有意識嘅原來我又覺得好正常，好似乜嘢都 accept 曬，就已經唔再係自己嗰隻好鬼理性啊，去以科學去睇世界嘅人。咁我佢個性格轉變我又唔係好明嘅，即係又冇乜刻畫，咁但係講佢又佢算修炼咁啊，几格啦，几分钟后咁已经又讲起修炼，又好大成果啦，已经做啲嘢已经系好超人啦。咁类似咯。咁三来我又觉得动作场口其实唔多嘅，我觉得对比嚟嘅，即系咁我就你问我就一定系失望啦。我觉得佢仲差过矮侠嘅，即系如果我评价你话就系啦， 好嘅， 我有屈嘅。咁我唔知道，但新加坡最好笑就其實佢嗰個 WiFi password 嗰個笑位呢，其實你有睇 trailer 都睇過啦，我嘅理解。咁但係現場真係好多人知道係爆笑嘅嗰度，即係 WiFi password 嗰度。咁我又會定義，我唔知係咪新加坡人少啲會睇 trailer， 即係唔係咯？咁你有睇知啦，我嗰個拿嚟成日宣傳，咁我又唔覺話係一個好大嘅驚喜位。咁當然話條橋係幾好笑。咁但係就不至於個市場反應咁勁，咁呢樣又係我覺得香港唔會啫，係咪大部分都會立過下吹打先入戲。 而家啲人係唔睇吹打嘅正常。 唔 係喎。佢話穿橋嘛。 係咁你漫畫英雄片其實都唔係劇情片，驚咩穿橋，其實我真係唔好明 白。有啲佢咩戲都唔開心。你最好唔好話佢聽呢套戲叫咩名啊，佢唔好穿 橋。係啊，都唔開心。都話嘅講個名字。 喂， 個 名 幕後製作都唔得， 咪個名穿咗啦，咪呢套戲咪講一個好奇異嘅博士咯，佢唔得㗎啦，佢講咁你穿咗佢橋， 都唔開心，又係咁。 喂，上次 Interstellar 佢哋話你穿咗佢係一個太空人啊，大佬嚇，佢太空人咁太空人係個故事嘅一個背景係咩嚟嘅啫？即係佢哋係要成零對個戲嘅認識係零，你總唔好話佢聽佢 Marvel 聽唔啱，即係佢哋嘅標準係咁。不過我唔知如果係咁，佢梗係會入場 OK。咁唔知呀。咁但係啲人真係有咁嘅思想嘅，咁所以佢哋唔睇吹喇，佢哋專登唔睇吹喇，唔做功課嘅。佢唔係懶喎。嗱我唔知佢係懶嘅藉口，就係佢真係咁 上。唔係佢鬧嘅，睇完之後佢話咩睇咗吹喇咪睇咗成套戲喎，咁講喎。 佢穿 係有意義。咁但係我覺得呢啲調翻轉唔係你唔可以掃出嚟睇吹喇嘅習慣嘛，而係套戲膚淺到將最好睇嘅剪咗吹喇，觀眾入場嘛。 咁應該屬於套戲㗎嘛，人哋冇可以 challenge 睇希臘呢個傳統啊，咪咯，咪咯。咁另外如果就跟住講翻 Doctor Strange 咁，我覺得佢啲譬如啲設定上咧，我真係睇到拗曬頭，即係佢喺個能力上嘅設定啦。譬如最常見就最即係最大壓嗰場，咁所以我話點解叫做大家跳位咧？就佢話所謂靈魂狀態啦，咁我都其實好難解釋分到嘅。佢喺手術室時半身咧就出嚟咧，個女主角都睇到見即係見到佢傾溝通到，咁啊全身出咗嚟靈魂同靈魂打，當中做替身打啦。咁啊人類睇唔到喎，但係睇唔到咧，佢又可以穿牆過壁啦，但又可以有物理攻擊嘅，即係咩又會撞到現實嘅物理，咁但係有時又穿到牆，有時又穿唔到，又可以掉落地下打嘅，咁我都拗曬頭，咁但係中意變翻半身，又下嚇個女主角咁。咁我會覺得呢啲定義佢係擺明係整啲笑位，即係整啲嚇女主角啲表情啊，甚至有啲喐啊，整啲聲效。咁呢啲係為咗搞笑而強加落去嘅設定。咁我覺得呢啲就係好低 嘅。佢邊有設定啫？如果佢一時可以穿過，一時唔可以穿過，咪就係佢冇設定。 係啊，拗曬頭。 佢即係佢自己違反佢自己啊嘛！呢個叫做我成日講啊，科幻小説咧唔好，唔係科幻你講乜都得嘅，你設定乜嘢都得嘅，設定嗰 part 咧我唔會質疑你。但你做咗一次之後呢，你就唔可以跟住做啲 咁樣嘅嘢。如果要喺返你自己嘅電影世界要統一返嘛。 如果佢一時咁嘅，又唔係咁呢，咁呢個就就算呢台鬼戲都唔得嘅。唔好話係科幻片。 冇錯冇錯。咁另外就嗰個 time loop 囉，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啦。我會咁第一先理解呀。嗱，不嬲玩 time loop 嘅奧義啦。嗱，你有粒即晶石啦，你自己施法術。咁個 time loop 係咪應該喺你未死之前要 loop 囉？即係你不能死咗之後，然後就喺另一度出翻嚟啊！我同你商量條件，啪咁個頭爆咗，我同你再商量條件。咁你要施術者，你唔可以死噶嘛？你差唔多唔係無敵，等於不死身噶嘛？你唔係可以同一時間有三百個影分身 Doctor Strange 噶嘛？ 哦， 即係咁呢個時間 loop 緊噶嘛？ 佢去令到有 time 都係嗰條頸鏈。 我知，咁你覺得咁，但係頸鏈受命於人㗎嘛，係嘛？咁呢個人控制你醫術嘅。 如果個頸鏈係等於一個時間制嘅呢，嗰個人死唔死我教咗時間制，我死咗佢都會著㗎。 即係你當好似預設嘅。 你當佢係叮當嘅 錄影機。 你當好似叮當佢攞個道具出嚟，你咁理解會接近啲。總之佢 set 咗個 program， 佢就會去你唔使理我喺個時空度我死你唔死你咁樣理解會比較啱佢而家講嗰樣啲。佢個人自己其實冇任何嘅能力咁去講，而家佢係去借用嘢啫嘛，即係等同於我用部機器啫嘛，咁用部機器咁我 set 咗咪 set 咗，你唔使理我人有冇死到嘅。 我即係預設，因為我會咁諗啊，你嗰譬如你放撳時光機，咁你都有滾撳喎，即係我用粒炸彈，你都有滾撳掣。咁你係啊，你未撳掣啊死咗，咁你冇得再無限 loop 咁。但係你話當然你話而家好似似錄影咁樣係預咗呢一分鐘無限 loop 咁啊冇嘢講啦。咁但係呢個除咗 機唔使翻屋企㗎嘛，我唔使翻屋企佢個兩機只會著㗎，係咪？ 但係咪就係 咪教人做咩？ 咁但係佢究竟邊個人可以 loop， 邊個可以喺個 loop 以外同佢並肩作戰嘅？即係譬如嗰個黑人啦，即係最尾變間，即係個大師兄又可以喺隔離又冇份 loop， 即係後屘 loop 下 loop 下嗰個空，即係嗰個大敵人啦，隻眼透到唔知即係隻眼怪爛眼咁、那個。嗰大地人又有咩增設咗嘅？咁我唔係好明。咁但係最後個大佬去到個黑暗空間嗰個又冇辦法增設嘅。咁我都拗曬頭，都唔知佢點樣。 唔係佢個 係邊個都邊個係事物，邊個係 background？ 咁我真係 get 唔到。 佢本身個黑暗空間話係冇時間嘅，咁就係一個冇時間嘅空間，就點樣可以 time loop 我又唔知啦。OK。 係啊，同埋係咯，類似呢啲我拗曬頭。 佢咁講嘅，佢咁講嘅。OK。係咯。咁佢話冇啊嘛，嗰個冇時間嘅嘛，咁個冇時間，咁點樣可以 time loop 到嘅咧？咁我唔知 啊，同埋佢個鏡世界設定，我覺得又係有啲偽造視覺效果，因為我會定義個鏡世界等於日本嘅結界啫，係嘛？即係結界咗嘅範圍入面就同現實一樣嘅情況，發佢打完爛曬，兜翻個結界就對現實冇影響啊嘛，係咪？我理解係咁。咁，但係就咁點樣？咁個結界邊個入？邊個唔入？咁即係 咁入呢個唔 係拗曬頭。 入冇問題，但係點解佢有啲嘢又可以互動到，有啲嘢互動唔到咧？即係又 係 啲 係啦，即係你係咯，咪咯，即係你話對現實冇影響咁架車，架車又好似鏡咁喐，但係又會撞佢，又要避嘅。但係避完之後咁點咧？架車撞爛咗收翻，咁但係佢個架車又冇事嘅啫，意思。咁我都唔係好明佢個情況係點，即係咯。 咁空有一堆影像咁樣。 唔係，其實 一啲問我就扭曲空間。 嗰個鏡世界嘅嘢咧，就對現實世界嗰啲嘢就應該冇影響。但係你可以打爛個鏡世界啲嘢嘅，即係理論上應該係咁嘅。 但係當佢收翻個鏡世界，嗰啲嘢就唔會喺現實出現嘛，係嘛？就唔會影響到現實㗎嘛。 根本係冇係 double 咗一個嘢出嚟啫嘛。 即係只能夠打入邊啲人，係咪咁意思啊？人就反而就冇影響啦，被帶入鏡世界嘅人就冇影響，係咪咁意思啊？你就打咗佢，真係可以就死㗎啦，佢死就死啦，咁解 係 嘛？ 唔係即係任佢吹嘅啫，最緊要係佢有冇話定一個規矩，即係佢定咗個規矩就唔好改嘅咁啫。你可以係控制。 我睇唔明嘅主要，即係你咪我個混亂咯，係咯混亂咯。我亦知空有炸景象，咁但係當你入咗鏡世界咁樣，嗰個對手都可以扭曲嘅啫。如果佢法力大啊！都可以大家鬥扭空間，咁啊左變右變，咁你嗰啲都係即係兼力㗎嘛，即係你問我睇多唔知啊，即係十零分鐘之去玩呢科咩睇出有啲，咁其實我唔覺啲咩amazing咯，即係你啲上下倒轉啊，扭嚟扭去嗰啲， 佢影像好 amazing 嘅，但係佢後面嗰個設定上佢冇一個 好模糊咯、啊，我覺得就 哇係啊模糊咧應該話，即係你話啊係咪一定唔通你實解一通，你自我補完一定講得通，但係你冇個。好清楚嘅情節話俾你聽，究竟有啲乜嘢嘅 sample 係點？佢接邊嚟做乜？邊啲人會受影響？咁點會點？咁係咯，即係個鏡世界設定啦，包括個靈魂出竅設定啦，咁啊係咯，個時間攤都設定啦，涉及到 Doctor Strange 嘅能力上面都係模糊嘅。總之就好勁，即係個感覺就好 amazing 咁樣，即係就永遠就係好 strange 啊嘅嘢。咁但係就冇我唔知，所以。你咁樣咁模糊，亦都叫做定義為任噏嘅嘢，任噏嘅力量咁好滑稽噶嘛？咁變咗套戲又會一定唔緊張，因為多得雙有咩能力都觀眾都唔知道，突然之間有個能力係可以咁滑稽，突然間又可以點咁？我唔會投入到咯。 唔係佢有好大嘅能力唔緊要嘅，即係你其實你嗰樣嘢就算係魔法冇所謂嘅，即係你好似呢個死亡筆記咁都係吹嘅啫。咁但係死亡筆記佢自己將佢規矩咧。就定得好清楚。 好啊，係啊，冇錯冇錯，規矩化，佢自己都有所限制，有啲嘢要有啲條件要符合嘅咁。 設定咯，咁我唔理你 係。係啦，觀眾咪投入到咯，而佢又冇咁樣話用用。 越精細咧，其實啲人會越投入越中意，就係咁。 係啦，都要投入感強啲咯。 點解時間嗰時又咁嘅？好似任你講啦，咁即係點？嗱，雖然你話 佢攞咗粒晶石，我都唔係好明白，那個頸鏈不嬲都掛喺度嘛，嗰本書，咁即係人啊，豬阿狗戴條頸鏈都有。 唔係，梗唔係啦。 唔係要揀嘅咩？佢攞粒水晶會揀人噶嘛，係嘛？係係係。唔係人人受得起噶嘛，即係好似你銀行守護隊咁樣係嘛 ？Amazing 啊嘛。 可以咁理解 啊。係啊，類似咁咯。不過唉，我又唔即係你問我一定失望，即係 over 我。咁開頭啲人話係好即係或者應該我收到嘅錯誤嘅信息啦。我第一日好多人即係睇返啲 form 啊或者喺我 Facebook 呢就話覺得係話好笑係即係好精彩嘅一套戲。咁我調返轉就如果用精彩呀即係以一個叫做或者乜情節上精彩啦或者動作場面精彩啦或者個打鬥嘅頻率高啦咁呢三樣嘢我覺得佢都做唔到嘅如果我一早預期。佢套戲精彩， 佢唔係 sell 呢樣嘢嘅，佢 係係咯，原來唔係呢樣嘢，即係你話啲人說最多叫最天馬行空的漫畫英雄咯， 娛樂性 係啦，即係啲人做到係咁咯，係啦，最天馬行空的， 佢幾多分鐘就要有一個笑位，幾多分鐘就有樣嘢刺激你，佢係呢啲係一貫 Marvel 都係咁做嘅， 唔係佢呢套就係啱啱而家啲人睇嘅， 啱而家啲人睇。 佢唔會諗佢個能力設定係咩㗎啦啲人諗咩有冇諗到最好睇好笑咪得。 咪你話能力呢樣嘢就算你講以往其他嗰啲嗰幾個超人呢佢都有指示㗎啦。 咪亞美個隊長都越來越大力㗎喺邊。 我而家好誇張而家我覺得佢超越咗正常人嘅 pit 啦如果係人類最 fit 狀態而家點指呀係囉。 我唔知佢咩就由蚊隻升機落嚟嗰下已經 點指嘅。 成架車落嚟咁樣 啊！呢、這個好誇 嘅，係、哎、我唔係好唔係，但係呢個嗱，我又係噶，我有個預期，啲人就話好好笑笑片，我就所以我入到去，我又諗住真係好笑。其實嗱，我唔計 WiFi password， 咁我覺得呢個笑位都高嘅，即係屬於個笑點係叫做係即係 work 嘅一個 gap。咁但係最大鑊，佢一早吹啦有嘛？咁你我就真係冇驚喜啦，因為睇咗吹啦，咁我睇吹啦第一次我會笑。咁我都唔係話佢呢個笑位嗰、那個嗰、那個 質素係低嘅。咁但係其他啲少尉你問我，係啦，但係其他啲少尉咧，你問我係真係少尉咩？我覺得就係怪咯。即係譬如阿王嘅出現冇意思㗎，其實係啊，你嗰個角色唔係幫到啲嘛。咁佢老婆嘅戲，即係咪係咯？係咪唔係老婆？即係佢個醫生啦，女醫生即係佢女朋友當係嘛？我都唔知係咪炮友嚟嗰個係嘛？係啦係啦，咁嗰個嘅戲係搞嘢嘅，即係啲表情咁樣，往往啲少尉靠佢啊同個 Doctor Strange 做互動，當佢好認真嗰下，咁佢啊夠咁有啲怪聲。咁但係咁啊做到下有怪聲，啲凳又喐，咁眼大大碌住，喂，其實好會心微笑咩？我唔覺。 唔係我明你， 我就冇笑嘅。 我明你個 point。 係我冇笑，但係全場我見 係 啦，我見新加坡人有人笑噶，嘿係有人發笑 啊， 咁樣喐。係 啊，但你知唔知點解佢哋覺得好睇？ 係邊個睇？ 其實佢哋就係覺得咧，佢係間住咁樣咧，佢一陣就可以好有啲好嚴重嘅嘢啊，一陣有啲好緊張啊，咁一陣咧又有得你照下，咁其實就好似一個三文治咁樣，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層一層， 乜都有。 咁你咬落去咧，個口感就好正啦。即係其實佢哋係講緊咁樣嘅啫。但係咁樣其實好唔好睇咧，就係另一件事啊。OK， 咁但係咧呢樣嘢咧就其實幾 piece 到而家嘅鄧運觀眾係事實嚟嘅。 唔使咁沉重喺度諗嘢最好啊！ 佢唔會沉重，同埋佢係有時會 總之就係豐富炒雜感，係咪咁意思？乜都擠落去 咁嘅，即 係 佢係間住啊，佢間住 啊， 咪有喎，即係佢俾到你啊嘛，有。 你要明白一個三文治嘅構造先，佢唔係麵包、麵包、麵包，跟住火腿、火腿、火腿啊嘛，佢麵包、火腿，跟住有啲嘢，有蛋同埋啲菜咁啊，跟住呢個 layer 嗰個 layer， 佢一樣嘢間咗一樣。 係啊，慢慢唔同嘅口感，即係唔同嘅感覺，加曬入去明白。 即係佢唔係話一套單一嘅 feel 嘅嘢，正就係咁，咁佢就反而覺得好味啦，咁樣。 好豐富，好有層次，覺得係嘛？ 佢覺得係，即係用 比喻嚟 比喻就可以大致上咁樣諗，係。 冇錯， 係咁啦。咁其實咁係咪好？咁一套商業電影嚟講係 OK 嘅，係啦。 係啊，你可以話係娛樂閒 片 咯，真係完全娛樂爛片 啊！佢絕 Marvel 就係職工呢班人啊嘛。 冇錯。咁你一沉重得滯啊，或者你想講啲嘢太深咧，咁你就會變咗第啲嘢噶啦，就係嗰啲佢唔中意嗰啲啦。 有啊，咁始終即係我唔知 Iron Man， 即係叫 Iron Man 最成功啊！我定義為啊 Marvel 入邊。咁佢又真係又唔似喎， 都 係 咁，其實 Iron Man 都係咁，不過佢做得好啲再， 係即係為啲黑畫好啲啦，係咪？ 因為佢機械嗰啲嘢咧，佢做出嚟啲人覺得係實在啲啊， 會俾啲係啦，我明係啊，同現實即係現實啲，寫實感強啲，係啦。 咪同埋你阿羅伯·唐尼呢個演員咧。佢真係同嗰個角色嗱，當然呢個講係新通啲沙啊，即係其實原本漫畫通啲沙一啲都唔好笑。佢呢個新塑造通啲沙根本係真係好好塑造得，咁佢只不過嗰樣嘢做得好成， 演活咗佢係， 演活咗係啦，活嘅。咁你可能今次呢、這個我唔係話阿福爾摩斯演得好，佢演得好啦。但係意思佢呢個角色有冇去到阿羅伯唐尼版嘅通啲沙咁好咧？咁我佢有少少真係有少少似㗎，佢又係好自負啊。 系啊，自負嗰啲咯，咁我又覺得好 double 咯， 其實係翻版嚟 嘅。咁我又覺得好 double， 好 double。但係漫畫係咪咁嘅？其實唔應該係咁噶嘛，係嘛？唔照計唔關事噶嘛，係嘛？即係嘛？ 我諗 咩多得升 咁嘅 程 度啊，係啦。哦 ，Iron Man 就成唔搞笑，係好 serious 嘅。佢反呢塊 即係智慧啲噶嘛，同埋 係 好背負多嘢，心流軟淚嗰只噶嘛。 Iron Man 就一個撲街嚟嘅，本來。 系啊，咁呢個我都知係 ，Iron Man 不嬲都唔係咁勁嘅， 即係佢係越嚟越似翻嘅。你而家見到即係而家嘅 Tony Stark 佢慢慢變翻一個撲街嘅嘛。即係佢初就好似係單玩啊 Playboy 咁，咁而家佢慢慢變喎，咁咪扯翻向 D 原本，但係佢原本嗰個係更撲街嘅，所以你係唔會中意呢個角色嘅。如果你 佢原本已經出嚟係咁啊，佢唔係而家，佢而家咧係揾個理由等佢做啲撲街嘢嘅嘛，要。 但佢都未去到漫畫咁撲街嘅，係佢都仲係 OK 嘅，咁所以就話其實佢而家呢個 Doctor Strange 某程度上咧都嗱，有啲人就話啦，話因為阿羅伯唐尼即係要離開啦，咁始終係嘛，即係個演員要離開，咁你就話佢哋要 揾 另一個好似咁嘅角色，嗱，但係問題 係啊， 羅伯唐尼咧而家已經肯定話以後咧會客串度都會繼續客串演出，即係雖然就未必會再拍即係拍多套 Iron Man， 有吹話佢所想整多套，但係就算整多套都係整多套啫。但係總之喺其他作品咧，佢會出場。咁即係話佢唔係出場嘅。咁但係呢個啊福爾摩斯咧， 就反而呢因為冇任何計劃呢話即會話一定有續集定點樣，而家係冇嘅。咁反而呢佢就又係 confirm 係會出場嘅啫，即嚟緊有幾套啦，即包括呢個雷神。 雷神啦，起碼係係係即係啦講雷神啦，冇錯冇錯。 係咪有幾出咗邊度？咁無限之戰佢一定有嘅，係啊。 無限之戰一定有咯，你問我係咁啊，暫時 嗰個出場，但係佢出場方式其實可能分分鐘都係同阿Tony Stark嗰種嘅啫。咁何必要整個 double 咧？咁所以我又覺得未必係咁嘅原因。不過咧，佢即係叫做佢個角色嗰個塑造就即係始終呢個類型咧，啲人會容易啲。如果唔係，你又覺得佢好悶啊。 嗯， 即係個悶人咁樣咁。如果佢個人好，即係有啲角色性格，佢討好翻人啊咁係得意啲嘅嗰啲人感覺，咁我諗佢純粹係用返呢個同一條橋啫，我唔覺得佢有咩代替性嘅，我唔覺得係唔可以講話代替。 同埋差子囉，即係我覺得只不過就 類近囉， 即係嗰邊係 唔一樣嘅。 係囉，即係嗰邊就科學咋嘛，你就魔法咁解咋嘛，咁同埋即係佢就係、是、即係花花公子咋嘛，一開波但係都係咁自負。 你呢啲漫畫入面呢，魔法其實係一種好高嘅科技，你應該咁去理解。即係一種可能我哋唔理解嘅，係遠古嘅時候人建立咗嘅一種科技。 明白。 佢裏面嗰啲所謂 另一種智慧係。 唔係惡魔嚟㗎，其實嗰啲係黑蘇魯神話嗰類嘢，你要咁理解。其實佢係一個另一個宇宙嘅一啲，其實一啲怪物嚟嘅，怪獸怪獸嚟。因為佢真係另外有一隻怪獸嚟嘅。未出場嗰啲勁，啲單眼嘅綠色嘅，好似八爪魚咁嘅嘢，咁啊勁過呢只嘅。咁、哦、但係嗰只暫時冇出住嘅，因為嗰只一出可能又另一個滅世，即係又要打完啊呢、這個啊雙島先啦。下次可能或者會唔知道有冇機會玩啦。OK， 因為嗰啲又係啲超勁嘅毀滅世界 的。啊，敵人嚟嘅，明白明白。 咁奇異博士就有啲人就講到話下集期望呢樣嗰樣，但係其實我覺得佢有冇下集係一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嚟嘅。因為呢唔係話佢唔成功，咁你講票王講各樣嘢佢唔會唔得嘅，係你始終有咁大個星去擔正又係咪，咁但問題就係人哋仲俾唔俾到期你再拍續集呢，係完全未知之數，即係根本冇辦法 plan 到啊，暫時都起碼喺暫時個時間表係冇奇異博士二嘅，起碼暫時都冇啊。 咁同埋佢好似真係簽一套咋嘛，佢唔同其他啲 Marvel 明星喎，因為其實不嬲嘛， 單頭 係囉簽一套咋嘛，同埋佢 Marvel 其實不嬲佢係揀啲叫做本身我叫做定義為唔鹹唔淡啦，即係不至於唔紅，但係就梗係事業有中頸位嘅人，而家簽幾多套啦，跟住然後由 Marvel 電影塑造返調返轉，由 Marvel 電影俾到榮譽佢㗎嘛，咁但係呢套調返轉佢係真係搵粒星㗎嘛，即真係搵粒星嘅嚟做㗎嘛，咁係特別唔同囉，係囉嗰個 咁，所以以後個合作方式係唔穩定囉，但係客串佢一定做㗎啦，大家知道即係咪一客串好簡單，佢人樣㗎嘛，咁可能 多出咁啦幾句㗎嘛， 咁你覺得佢哋呢啲拍開都 friend 嘅人，佢唔拍呀都會探下班㗎啦，即好似阿詹士邦咁樣，喂探得班就唔爭在拍兩個 shot 啦，係咪先，即係咪即係如果我又唔使你演返大隻，上次啊你個隊長啊喺邊度客串啊，嗰次即係嗰次演咗一次啊，阿馬仔記唔記得同同阿 雷神第二集啊， 係咪雷神第二集，即係完咗陣哇美國隊長都冇操返 fit 嘅，咁可以咁樣就客串㗎啦，當猛猛咁行，咁但係佢哋客串係咁嘅形式㗎咋嘛，咁我咪 walk in 啦，哇你又我操返大隻咁就唔係客串啦，係咪先，咁如果你話我 walk in 就做得嘅呢，咁佢哋又冇所謂嘅，係啦，咁羅伯唐尼地都係話呢隻咪冇所謂囉，咁我都係替返嗰個蘇係嗰個樣，咁穿返件西裝，咁我話通啲沙啦，咁 OK 嘅，即係啦咁樣，咁變咗呢一種出場呢，佢哋就話咗一定會嘅，放心係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有成套戲呢，暫時冇人 promise 過咁樣， 係啦，同埋二羅我覺得 Iron Man 客串得就可能真係佢出一出整少少帶住甲入面嘅梭，咁跟住其餘都 CG 㗎嘛，咁但係 佢出面打喎，唔係佢啊，做到啦。 係咯，咪咯，你當阿孫楠啲，如果真係出場打啦，佢真係要佢啊嘛，你好難全替身㗎，下下歪 shot 咩？係咪先？咁你變咗，我覺得又難搞啲嘅。即係如果相對冇 Iron Man 咁彈性嘅出得， 唔係啊，我多得 Strange 可能出嚟都係講嘢嘅，你放心啊，應該唔會打 嘅。係，係 整個幾個手勢，整啲特效出嚟咪得咯。 其實 加啲魔法就可能有攤到， 係啦， 即係最後啊唔掂咁就，誒時間停咗， 出咗啲嘢， 佢又走出嚟啦， 即係啦，唔使佢搞噶嘛，咁你個 pose 啊得啦收工咁啊，可能 one take 啊，分鐘 one take 咧，以佢哋嘅演技唔使 take two 嘅，係咪先？咁啊講完再對白，不過散 band 咁啊換翻心，咁啊搞掂咁 就 當探班嚟玩下嘅啫，咁如果咁就唔係太大問題，係啦。 咁如果你要成套正式拍呢，咁就複雜好多，的確成件事。咁明解嘅呢樣嘢，咁所以大家唔好期望即係暫時唔好諗住話咩第二集會發生咩事。因為佢最奇怪呢，佢呢一集又係好似呢個綠燈盒咁啊。綠燈盒就係明明佢成套戲嗰個 Sinatra 都係仲係合作嘅。無端端去到 trailer， 唔係去到呢個字幕之後呢，佢突然間先 突然間換咗衫，轉咗波啊。 係啦， 轉咗第二隊波去咗。 係啦係啦係啦，變壞人。咁呢度呢嗰個阿師兄呢，阿大師兄呢， 莫刀 啊，係啦，其實大師兄就係本來嘅宿敵嚟㗎嘛，如果你漫畫。咁佢呢度係就一樣啦，咁你其實同阿善呢就一樣啫，你都係阿綠燈盒宿敵。咁佢都係完曬所有嘢都仲係 friend 嚟喎。咁跟住最尾要出埋個彩蛋，仲要出埋雷神嘅彩蛋喎。跟住先再講返佢，先至講佢即係槍條就得曬咁樣你當啊。咁喺咁嘅鋪排，咁根據呢個綠燈盒，咁有冇下集啊？嗱咁嘅鋪排， 咁大陸都好差嘛，票房差嘛。 如果你個鋪排咧，佢真係有下集咧，佢就應該好似阿磁力王咁樣，係一路 friend， 但係去到佢完場前，佢一定會走嘅，最少。 係。 講埋佢走啦，起碼咯。如果唔係咧，你咁樣咧，就反而咧未必啦。係啦， 但係其實佢呢個位咧，嗰個人咩槍票就得曬啦，我都其實唔係好明白，因為佢漫畫係會有個 honor 俾佢噶嘛，佢特請係話漫畫多星。封咗佢做咩大魔法師喎，係咪？另外好似又得到咩三個魔神庇佑啊，傳啲黑魔法俾佢啊，咁佢係妒忌嘛，但係你電影冇嘛，電影其實我都唔係好覺啊，多得冰佢有啲咩安馬上嘅傳承喎， 佢 夜晚攞咗粒， 唔係佢唔係個私心係啱相反嘅電影版，係反而佢覺得係佢哋有私心同埋破壞咗自然流動，所以佢先要走出嚟做翻啲嘢，要對付翻啲魔法師，令到唔破壞個自然啊！ 係啦，佢唔同嘅出發點，佢反而佢要跟翻個自然，即係你自然就應該係得幾廿歲命，你就唔好搞到自己長生不老呢啲咯。 係啊，你明唔明係慘咗又冇理由用魔法令到自己喐得翻咁嗰啲咯？ 哦，即係咁樣，反而接翻佢自己有自己嘅正義，嘅正義嘅魔法點樣正確使用咁樣。哦， 佢一百， 不過我都模糊 嘅。 我睇完套戲其實我所有嘢都好模糊，即係我所有嘢都問專家嘅。 呢個佢有 好人同我講到嘅，即係我又唔確喺入邊好有清楚 嘅。呢個佢有講，呢個佢有講嘅。 係啦， 佢成套戲咧，所有 佢有講，係 佢成套戲所有啲劇情台啲人點諗咧，佢用對白講 嘅。係啦，對白講。 係啊，但係佢講完之後咧，因為冇戲佢做咧，你唔知佢套，即係如果你諗住係當你睇佢個劇情同埋佢啲人演咧，你係睇唔到佢想點嘅。你要踢睇係淨係真係要佢一個啲對白表領悟到嘅想做乜嘢呢套嘢要。 無線劇啊！ 嚇，要講嘅咯，就 係。明白。咁另外係我又唔係好明喎，譬如嗰個咪成日好興咪整個火嘅圈呢，嗰個火圈咪可以穿過空間，其實個火圈現實嘅人睇唔睇到嘅，我又唔係好明白。我哋梗係睇到㗎嘛，因為佢條女係睇到㗎嘛，咁但係佢成日出現嗰啲位喺條街度出現啦，啊雖然我呢邊有接收到嘅，但係個喺條街度出現，但係冇人會睇到，你好似冇人知喎，即係譬如你去到香港嗰度，即係嗰個畫係香港啦，即係話去到香港總壇。整咗出嚟咁行咗喺個車路度行出嚟，側邊啲途人冇人理 嘅。 因為我唔係好明佢呢啲嘢。 係啦，因為世界各地都出現咁多怪嘅超人啦，佢哋都唔覺得好奇啦，應該。 係啊，有慣曬。 唯有咁樣解釋嘅啫，係嘛？ 即係啱曬眼唔知嘅。 因為佢喺去到一刻已經有咁多外星啊，咁多怪嘢出現過啦嘛。 係啊，係啊，即係我又。會啦，咁你加上嗰個即係我唔知道，其實我覺得佢做即係 Doctor Strange 個人嗰個刻畫，其實係我又係模糊咯，我覺得即係問你，即係我知佢咪就為咗隻手咁咯，咁但係點咧？佢即係佢見到呢啲新事物啦，即係講佢唔好話其實復康隻手啊，咁佢咩有啲咩睇法咧？佢作為魔法師有自己個目標係咩咧？佢係要救地球。就是要救人就是要魔法用咗嚟做醫學或者研究個魔法。 佢都連自己的手都醫到佢連自己的手都其實冇醫到佢根本就接受咗呢個使命㗎嘛係咪即係 佢囉係條女同佢講都係講嘅啫即係所以套嘢成套嘢都係講嘅。咁佢條女講呢話除咗做醫生之外呢都有好多方法可以救到啲人嘅。係呀咁佢諗起領悟到呢 係呀 咁佢就領悟到呢即係佢唔使醫返隻手做醫生佢如果做呢個魔法師 可以保護呢、這個即係呢個空間啊，呢、這個地球空間俾其他啲空間嚟侵襲，可以即係防止你哋咧，咁都係救到多人嘅。咁佢臨尾係做呢個使命啊，變咗。 明白。 咁佢所有嘢咧都係口急嘅啫，你見到佢有咩反應嘅？其實個人。 佢接受咗 Asian One 嗰套嘛，就話佢可以去隨時去即係扭曲一啲咁嘢噶嘛，即係其實嗰、那個。你話嗰個大仙就話佢唔贊成咁樣啊嘛， 係啊， 即係佢話要 balance 啫嘛，係嘛？即係但係有時 balance 就需要你去做即係做個咩？做丑人啦、啊，即係意思啊。係 啊， 係啊，咁但係喎，個 Asian One 點解咁死得唔兒戲嘅？即係我又覺得又拗曬頭，佢咁勁魔法 冇喎，呢啲打打係咁噶啦， 佢係啊，多數都係咁啊，要傳位嗰陣時都係突然間幾勁都要死嘅。 唔係佢邊度算兒戲？你嗰啲敵人輸得仲兒戲啦， 咪一來啦，又係啦，係咯，即係搞搞笑笑咁，所以變咗，唉，我都好威。 唔係，其實成套入邊最勁係嗰件袍， 係冇錯。 佢嗰件袍咧應該打贏曬全部啊，可以。 其實唔使訓練啊，就當得 swing 嘅件袍一個去打得㗎。 即係佢劍袍肯打嘅話，呢個紙飛埋去，打贏曬全部人嘅。 即係勁過銀河守護隊嗰啲咩穿雲箭咧，係嘛？嗰啲一支針飛嚟飛去嗰啲。 係佢劍袍。 係啊，咁啦，係啊，我都知，即係變咗就係啊。我問我即係失望嘅就咁啦，即係整體評價。咁你問我係咪好？不過我會咁認同咯，即係呢套戲本身唔係 Benedict 做，就更加會零同一咯。即係我覺得係有啲嘅。套戲因為 Benedict 做，調翻轉你就好有好感入場。 咁係啊。 咁亦都會覺得佢做乜佢都你都會收貨。 係啊。 其實已經計到數啦。所以 Marvel 強大就係呢個地方，如果計翻。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對，你揾個陳小明做翻一模一樣嘅嘢。你就好多嘢會挑骨頭啦，即係啲負面 comment 就會浮曬出嚟啦。咁喺套即係 呢套如果唔係 Marvel 呢套係 DC 咧，呢套係死得噶。 係啊係啦，又係啊，我又係調翻轉啦，包括自己個 brand 唔係 Marvel 撐住。咁如果係第二啲，譬如你話當冇話咩啊，係啊 DC 啊或者 Fox 啊，咁又係會另一個方向嘅 comment。咁所以我就係咁嘅，你問我真係失望 啊！系啊，如果系啊，嗰阵时啲影评咧，我班友咧会走晒出嚟咧，拆佢嗰啲唔合理嘅地方，跟住咧写到剩翻几分噶套嘢会。 同埋应该唔系 Benedict 做，又唔会有人笑咯。我觉得系有啲位系 Benedict 做先笑啫嘛。如果第二啲做话咩，好咩好笑？ 其实计晒啊，本身你 烂到爆咁样，咁样即系会有佢呢啲好 mean 嘅嘢出嚟嘅。 唔使为 Marvel 担心啊，全部所有计晒啊啲嘢。 啲计算呢个好犀利嘅。 系啊，啱啱 服咗佢，即系佢 marketing 啊呢方面佢好精准嘅。 系啊， 冇 错。 好，咁有冇嘢想讲？ 好咯，系啊，睇下我都想听下你哋后边有冇啲高手上嚟，因为我都想知道啲嘅漫画与电影嘅不同。 我知啊，系啦，等佢哋一阵上嚟讲下啲其他嘢，或者成日佢仲有啲隐藏嘅彩蛋嘅，其实就 喂隐藏彩蛋，我想问下，喂，传闻话喺撞车前嗰三个人咧，第一个讲系咪 Warmer 先？但係第三個唔知咩喎，咩女仔閃電嘅即係有個閃電。 我又唔知道，我就係知道第一個一定係 Warmer 先。 佢都睇過 Warmer 先啦，我又知道，但第二個唔關事啊嘛，陳小明嚟㗎嘛，即係普通人嘅。咁係咯，我留意到又叫做冧到彩蛋喺呢度喎。咁其他啲啊，等你啲高手講，係其他啲。 等佢哋啊，唔係我。 係佢哋 係。係冇錯，係嘅，係冇錯。係咯，就係咁啊。咁啊，係不過可以睇嘅，即係娛樂性蓋過一切的花布片。就咁樣，即係總結嚟計呢度，係啊，咁啊，係啦， 好啊， 中規中矩的，係 啦， 中規中矩， 好啦， 好就咁， 開曬筆打， 好啊， 咁再提一提大家，我哋個抽獎啊，即係話呢個深海 係喎，冇錯啊，係啊，你啲名字抽獎，大家有興趣就玩啦， 大家啊快啲嚟我哋群組啊，去 啊，不過我係好快講講新加坡啊，咁啊，第一新加坡最大嘅唔同咧，佢正我睇十點十啦。原來十點十佢先著燈嘅，即係知個熒幕先有嘢。但有嘢咧，原來新加坡睇戲咧，一開始係你要強制性睇成支差唔多10至20分鐘廣告，就真正電視廣告，並不是電影廣告。咁係咁都嘅啲廣告，但係強制睇。我啊見當地人慣咗，所以一著燈咧，啲人係食嘢啦、吹水啦、講嘢啦，兼係啲人好遲入場嘅。即係譬如十點十正開啦，好多人都未入嘅，澳院都一半嘅。 所以我就諗緊話冇理由話尋日爆場，今日禮拜五，因為新加坡星期六尋日咧係印度節啊，即係放公眾假期，係一個好大嘅印度節，咁啊全個國家即係大節，咁所以禮拜五晚咧咁街咗人嘅，啲人去曬酒吧玩啊，好興奮，咁冇理由唔爆啊嘛，我又發覺原來十點十做十點十啲人先開始湧入場嘅，但係已經熄曬燈，熒幕有嘢，原來就要睇成十幾分鐘電視廣告。睇完再有電影吹下又十分鐘。 哦、 我頂佢快差唔多11:02到先開正常。哦、都遲咗4:00到嘅。咁、原來呢個係新加坡嘅文化㗎。咁所以呢個就特別睇返。咁原來你飛囉。原來你拜四買飛呢就平好多嘅9蚊嘅9蚊多。 哦、哇你咁即係 9蚊多至而家計呢就成5.6蚊而家高水嘅、即係一年底嘅就新加坡。咁你預就即係50多蚊套嚟到， 咁都平啦，咁都 OK 啦。 係啦，唔通平啊，係啊，但係就係呢個一至四，一到禮拜五同公眾假期前夜就貴嘅，咁啊13蚊，係啦，咁但係13蚊都平嘅，因為13蚊乘5.6，你諗下都係70蚊到 咯。咁佢嗰啲 IMAX 啊、3D 啊嗰啲係咩價位 咯？再加咯，有啲要咩20啊，又18啊咁咯，即係我因為我冇咪住睇喎，唔知。咁但係佢係有 Atom 嘅，因為我睇嗰場個院呢係大院一院，佢係好 grand 嘅，即係啲好闊塵喎，佢又唔係叫 IMAX， 但係個熒幕拍得住 IMAX 嘅，但係佢行 Atom， 咁佢都係上面有聲，即係又有個 Atom 嗰個 logo 出嚟嘅，咁就我睇 Atom 上每家錢我都係13蚊，咁即係60幾蚊，70蚊咯，70蚊，咁就咁囉，咁同埋又係佢哋會買套餐囉，咁同埋佢哋好怪㗎，佢哋得一個人買飛，整個戲院呢佢係有啲好似日本嘅全部自助嘅，即係自助售票機，咁就啲人排一排自助，自己入新加坡市或者喺個 touch screen 度搞，咁但問題就我唔知嘛，咁我加上又冇驚唔識搞啊，咁樣咁樣，咁我嘗試想搵個 menu 嘅人買啦，咁呢就exactly冇㗎喎，咁我就見到小食部嘅啫，咁但後咩我及到呢個小食部佢有個收銀機嘅熒幕向咗觀眾、 哦、 平時佢有啲呢硬嘅 fit 呢講緊啲套餐、哦、有啲咩小食啊薯片啊，咁一樣嘅啲小食冇驚喜、哦、又唔見有咩星優炒米啊整個海南雞飯入去冇 意思。 我諗嘅呢會唔會係呀睇戲整個肉骨茶入去住添。冇食嘢一樣嘅啫，都係嗰啲嘢，又係嗰啲爆竹。咁但問題原來咧，嗰啲小食部一個人嘅啫， 賣飛。 但係原來係啦，去到原來啲台講咧，佢買套餐飛，同埋我唔買套餐都可以買飛。一買飛咧，嗰個銀幕明明係一個 fit， 就係播個食嘅廣告，佢會變咗做個座位表。 O、okay、K， 原來是 直接俾你揀。 好啦，咁啊，下次去旅行嘅朋友又可以試下。係 啦， 係啦，係啦。 係啊，咁下翻人手咁咯，咁啊整體係咁啊，咁啊入到去個禮貌上咧，佢哋就即係一到播完廣告咧，佢隻頭一出即係嗰啲知道開始播戲咧，就已經靜啦，係啦，就唔會話等到有嘢睇先靜咯，咁好明顯嘅。 即係佢哋有佢嘅規矩，佢唔係冇規矩。 係啦，佢就但係人哋知，佢哋就可能一早知，不嬲都會播廿分鐘廣告。所以你預咗遲入場，預咗傾偈，咁合理嘛？你俾我都係啊！哇，打咗幾位門就睇住十分鐘廣告，係咁播。 一開場靜， 但一上正戲就會靜咯，係啊係啊。咁呢個個 manner 喺度。咁同埋你問我結構，我啊覺得新加坡真係投入嘅，佢係少少笑位，佢即刻會係開懷大笑，哈哈哈哈咁樣，即係睇得出唔係好抑制嘅，即係似唔似香港咯？我覺得香港你知少引人笑難嘅嘛，香港觀眾唔超笑，或者笑都咁樣噶嘛，即係唔會。因為氣氛係，我覺得個氛圍上係佢哋會投入好多嘢都好擴大嘅，擴大咗個情感咁咯，即係我嘅感覺。 咪其實周圍都係咁啊，大陸啲人都係咁嘅，係香港特別含蓄啦，仲含蓄。 壓到好低喎。係 啊， 即係掟你又唔會話，哦 ，Marvel 咩冇呢啲喎，冇話出到嚟拍手掌讚啊咁樣，係咪咯？咁你唉、哎，我又唔知啊，即係呢個我感覺 少少，係啊，其實 係啦， 人都冇咁壓抑，香港壓比較壓抑嘅，的確 冇錯冇錯，咁同埋新加坡睇戲就大部分荷里活片都有簡體中文字幕嘅，係啦，咁就係啦，因為其實新加坡人就真係兩文三語嘅，佢 basic 所有人啦 ，basic 啊，即係求其你揾個前線嘅喺 seven 賣嘢嘅人咧，佢一定講到國語，一定講到英文，同埋一定講到馬來即係大馬大馬來西亞啦，馬來話。咁有呢三樣嘢一定得㗎喇，咁所以點都溝通到嘅。咁佢哋 grand 嘅中文係簡體字。 唔係佢哋話聽仲多啊，即係廣東話幾樣添啊，係。 白话就真系唔系人人得，但系大有人得嘅，即系唔会话难度好似，即系你唔会谂住喺台湾，你台湾好难揾到人讲到白话啊嘛。你譬如讲除咗广州啦， 听啊， 系啦，咁但系啦，但系新加坡系有人得嘅，即系你可能两个有三个的士司机，你讲话喺香港旅游啊，系啊，我听你讲个粤字啊，哦，白话我都乜乜咁，即系会吹到水咯。咁系多好多机会率，系可以同声同气嘅，咁所以 OK。 同埋我见新加坡都几多靓女嘅真系。 我 OK 噶，我礼拜五睇嘛，哇嗰啲拖友嗰啲拍拖 OK 噶，但系佢个共融性好大噶，即系你哋会真系会见到咧拍拖啦，佢系一个正常，即系我唔好用正常，即系会有啲歧视啊，对唔住啊，即系譬如一个可能系一个你当白人啦，应该话白人种嘅人啦，佢就会好随意地。即係拖住一個係南亞裔嘅女仔，咁亦都有南亞裔嘅人，又拖住個可能台灣嘅女仔。 係啊 係啊。咁而佢哋好怪，佢哋拍拖咧講啲嘢就真係會回頭講完馬拉話，又會有句英文，然後又會加國語。佢哋真係三兩文三語係互用互通嘅，真係互用，又唔似 Janet Man 嗰只嘅，即係唔係嗰只。 係 啦，硬加英文 vocab 落去。 佢學新語言學得好快嘅。 是啦，所以他們真的做到兩文三語，所以挺過癮的，個氛圍幾過癮，那就是這樣。 好啦， 咁其余啲都冇特别。 二日接第啲朋友继续讲。 好，冇错，希望就系咁样。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好冇？ 好嘅，下个礼拜不但可以讲下第啲戏啦。OK。 冇错，好 ，thank you， 拜， 好，好，拜拜，拜拜。 系你讲一句。 好啦，咁啊，等阿马仔啊，不如讲几句啊。嗰、那個故仔先啦，我一陣先再接其他人啦。如果唔係，我哋驚一陣講曬都未講喎個故事。 係，咁個故仔好簡單嘅，其實佢嗰個預告同埋佢啲簡介都講曬，因為個其實今次真係個故仔冇咩好講。 係啦，係啦，關於咩簡單講啊？點啊？ 哦，咁都係即係巴黎迪咁啊 ，Doctor Strange 咁本身就講佢好勁嘅醫生啦，即係外科醫生咁啦，即係講佢咁。即係點樣犀利化啦，咁套戲一開頭已經，咁啊跟住喺一次意外咁佢揸架跑車咁本身去開 party 咁嘅，跟住點知就中途就炒車啦。咁啊炒咗之後咁佢又到佢醒返嗰陣時即救返佢醒返之後佢俾人傷曬啲鋼針喺隻手咁啊變咗殘廢咁啊差唔多隻手。咁啊散盡家財咁啊想醫返對手咁但係但係都醫唔到啊！即係失敗嘅手術，即係佢又想揾，即係佢又係咁好多啲，即係啲理論啊，同埋咩咁想其他醫生幫佢做手術咁，但係啲醫生又驚失敗啊咁樣，跟住又唔做啊。 因為佢自己係呢、這個好似神經外科醫生嚟，佢自己係。 哈哈。即係成，只要冇人肯醫佢啦咁啊，最尾咁佢喺我做個物理治療嗰陣時咧，有個黑人咧，我同佢講話之前，即係幾年前你咩見過有一個人明明係 眼嘅， 即係。啊！隻椎受損，或者又殘廢，變咗攤咗啊！但係佢話冇嚟到，唔知過咗幾年，見到佢就可以即行即走啊，又打波啊嘛。咁佢最尾又炒我，要去揾我快佬出嚟咁啊，將佢揾咗個快佬查到個人係咩人啦。咁佢揾咗個人，咁見到我條友打籃球，我條友咪即係話其實原來我條友之前都揾過啊 Doctor Strange 喎，近時即係本身攤咗嗰時。 哦，佢唔肯醫佢。 吓唔肯医佢系啦，咁但系佢今次都算 O、OK、K 好人嘅，我觉得，咁佢又讲俾你知，即系响系咪尼泊尔嗰度？ 系啊，尼泊尔。 吓吓，咁啊尼泊尔嗰度，跟住佢话又即系讲咗个名俾佢，话即系搵到嗰度咁啊，可以学到魔法嗰啲咁嘅嘢，咁啊医到自己咁啊。咁啊，佢又即系话咩啊？话将最后嗰啲钱啊买咗机票咁啊，咁啊去咗个地方，都系极中途咁，有人想打佢劫啊！佢剩翻只表嘅话，咁我个表后边写咗啲嘢系，即系嗰个女仔嘅，嗰、那个女医生，吓、即系讲佢中意嗰个女仔咁啊。咁咁啊，有人中途救咗佢啦，即系佢俾人抢嘢时，咁就系佢嗰个师兄阿摩多啊。咁啊，带咗去见佢嗰个 A 水运咁，跟住咪讲咪收咗佢做徒弟咁，跟住话有天资啊嘛。咁其实佢收佢做徒弟个目的都系为咗对付嗰个叛徒嘅， 就系嗰个只眼黑咗嗰、那个， 哈哈。咁我名字我唔記得譯咩啊？咁我叫應該佢譯嗰個咩卡西流斯啊？ 係啊係啊，咁上下嘅。 係嚇。咁咧，咁都係即係收咗佢咁啊。中途咪講佢點樣喺度搞笑，同埋點樣學嗰啲啲魔法嗰啲啊。咁佢都係講咗幾樣嘢嘅啫。其實都係好似其實如果佢冇道具嘅，都正常人一樣，我覺得係。 嗯。 喺現實世界佢哋可以做到嘅嘢好有限 嘅。係啊， 佢成 咁，但係佢如果攞開咗啲空間啊，喺第二個空間或者咩嗰啲咁，或者有啲魔法道具嗰啲嘢咁啊，令咗佢變咗好勁嘅。如果有啲道具， 大家見到嗰啲扭曲曬嗰啲狀態，其實好多，其實嗰個係一個鏡世界先可以發生嘅。 係啊，唔係佢本身係睇你嘅魔力幾大咯。佢如果話影響到現實世界，就一定要再即借助，即係好似佢話暗黑。空間入面嗰啲能量嗰啲，咪會變啲魔力大啲就得咯。即係如果正常佢哋就唔得嘅。 係啦，即係其實啊呢個 Matrix 就變啦，奇洛里維斯就勁啲啦。佢睇過，其實我哋個空間都係假嘅，因為咁樣。OK。 係啊，咁之後其實都係講佢修練啦，跟住佢又攞個點講？嗰個無限之石啦，都係其實係。 哦， 那個吊飾，我唔記得叫咩眼啊？ 係嗰個眼啊，嗰隻頸鏈啊。 哈哈。咁用咗之後，佢係學咗之後，其實嗰個就係控制，可以用嗰個禁術就係控制嗰個時間啦。係啊。咁佢就原本佢都要講，其實嗰個半途開頭撕嗰本魔法書嗰幾頁，佢都用嗰個時間魔法嚟變翻出嚟睇喎。 啊，哦 ，OK， 係啊，佢搣咗幾頁啫嘛，佢話點樣唔拍曬成本啊嘛，應該拍曬。 係，佢話應該睇曬先啊嘛，叫。 葵花寶典啊嘛， 就搣佢就搣咗幾頁係同嗰個咩啊杜鵑媽冇聯繫嗰個暗黑空間咯，我幾頁啫嘛，就係掹咗。 佢都唔成本攤咗佢咪話佢啊？ 係啦，佢係咯，咁但係其實都冇嘅。咁本身我邊跟住咪即係佢講咧就話，其實佢哋有三個啲聖所，即係嗰啲守護住佢哋呢個空間咧，等嗰個杜鵑媽冇嚟，即係唔會攻擊佢呢個空間嘅。 攻擊唔到， 咁分別喺倫敦、紐約同埋香港。 最搞笑的香港，好多人聽到呢句嘢笑咗出嚟。 係啊， 係啊。咁同埋佢揾個香港個景，當然啦，其實都係整嘅，唔係真嘅。咁但係有人就話似呢個灣仔嘅街市，即係以前啊，而家梗係唔係啦，起咗大廈，大到鬼咁靚。以前啦，以前個屋啊。 其實佢下低嚿嘢都係咁，其實佢整翻嗰個乜，即係個形狀嗰個乜頭喺個頂嗰度嘅。 咁當然啦，更加淺係雷生春啊嘛，係嘛？嗰個而家變咗個係咪做咗啲中藥嘢嗰個啊嘛？係 嚇，唔知我真係喎。 嗱，其實咁講啦，呢個就唔係吹水，因為香港咧原來好多早期嘅建築物咧都係用呢種 style 嘅，即係個角好似一種整少圓形嘅。咁呢種嘢其實天星小輪嗰、那個即係嗰個碼頭都係用呢種。咁其實呢個反而係一個真真正正香港建築物嘅即係一段時期嘅特色嚟嘅，唔係講笑。佢係呢個攞呢個嘢係冇錯嘅，不過唔係香港一般人常見到嘅嘢啫，但係好多 landmark 都會用呢一種設計嘅，事實上 係。咁跟住個劇情都係個半途就打爆咗個倫敦我城所啊，咁啊再襲擊我紐約嗰個啊。 係啦，係啦，係啦。 嚇！咁佢哋嗰個因為有傳送門嘅，咁佢本身嗰度，咁佢就見到即係。爆咗嘅打到，跟住佢变咗就阿多山将又变咗去咗纽约嗰度同佢嗰班友打啦要，系啊，咁咧打完一轮之后发觉其实即系佢打嗰时就攞埋剑谱啊， 系啊， 系啊，跟住同埋剑婆教佢选咩武器啊，佢原本想唔知攞斧头定啲刀剑点噶，叫佢走另外一边啊，扯完俾佢走嚟，系攞可以捉拣嗰嚿嘢啊嘛。 有冇聯想起呢個蒙面超人高就睇到嗰陣？ 嚇、啊，梗冇嘅，我覺得係嗰啲人士啲笑片咧，一路走左一路走右嗰啲咧， okay. 扯住嗰啲。 O、okay. K， 哦，嗰啲滑雞嗰啲啊。 哈哈。O K。咁啊，佢嗰、那個即係搞咗一輪之後又即係打咗一輪啦。咁最尾都係失手嘅。 嗯。 係啊，都係紐約度都咩？咁佢呢個中間嘅時間就講下多英受咗傷嘅。係 啦。 咁啊，呢度無端端受咗重傷，而佢要即係整翻個傳送門，之後去即係佢自己整啊，咁啊去揾佢嗰個醫生女朋友啦。係 啊， 咁啊呢度出現咗個靈魂離體，跟住佢同，因為佢劍譜咧就纏住嗰個對方嗰個壞人啲手下，咁咧佢嗰個就靈魂出竅，咁就兩個喺度打咯要。 係啊，咁就發生咗一個過電嘅狀況啊，竟然啊！ 系，佢又發覺原來唔知解，即係佢本身重傷咪要做，即係要救翻佢嗰陣時咧，用嗰個 叫咩嗰啲叫？ 唔知啊，心臟按摩啊，心臟 係唔係心臟起伏定咩嗰啲？唔係嗰啲叫咩？震荡器嗰啲啊， 唔系冇理佢，仲要电咯，一咩三二一 复苏器啊，定咩嗰啲啊，叫吓， 系咯，电类嗰啲啦， 吓，跟住发觉原来电呢能量较最大，所以佢啲能量会过咗落去个灵体，可以产生好高嘅能量，可以攻击到对手。 但系佢又电唔到佢自己喎，最奇怪。 佢自己唔会爆喎，佢电跑人嚟喎。直接电咯，冇事，反而过电都跳死咗。 唔知点解，雷电攻击啊？ 系啊，唔知系电啊，会咁样嘅。咁佢冇解釋啦，都係咁石佢啦咁噶。 五歲嘅啫呢啲。 哈哈，咁啊最尾咁再翻入去，即係個醫包之後咧，就再入翻去，跟住再打第二場啦。咁入到去咧，跟住佢啊整個鏡世界，咁諗住困住嗰班友啊。咁但係嗰班友啲能量，即係啲魔力高咗好多，咁啊可以扭曲個鏡世界嘛，變咗。係係。係啊，咁啊變咗佢同佢個師兄阿莫多咁啊喺入邊。打咗一輪好似唔夠抽咁呢，即正常啊 ,Doctor Strange 應該跌落街死嘅，就會跌咗多次嘅，不過佢見普式飛都係冇事嘅。咁啊打到臨尾唔夠抽嘛 ,A7 嚟到幫手啊，咁啊開頭都夠抽嘅、 嗯。 開頭夠抽嘅，咁但係最尾係俾人哋搵個人擺咗喺度，即係戰住中間又喺後面插喎佢自己個手下，然後再插埋 A7 啦，跟住整個傳送門嘅掉入去咁啊，因为冇咗前途嘅关系就跌死咗。咁你啦，咁未死嘅重伤就系死啦。咁又推翻去佢女朋友嗰度啊。 又救。 呢度其实有少少戆居，我觉得系。即系啱啱送走完，佢又翻翻嚟咁啊。 咁点解佢唔用好似救阿王咁样嘅方法，可以将个时间再倒一倒转，咪唔使跌死 啊？系啊，呢度我唔知佢有冇用啦。 系咯，点解咧？ 系啊。佢呢度講到好似佢要到最尾，因為其實咧，即係呢度打完，即係佢走曬，因為咁個紐約都搞掂啦，即係個聖所冇埋啦，咁啊剩翻香港，咁佢哋最尾講到，即係同阿 A 生講完一輪最尾咧，即係阿 A 生講係話，即係要即係點講，可以傳俾佢咁啊，即係自己夠終死咁啊，我覺得即係自己 冇錯啦，即係大任傳俾佢，保護呢、這個喺呢個世界咁樣。 系啦，咁啊变咗死啊！咁呢个莫多啊，呢度开始其实系，因为佢已经唔高兴咧，就系知道咗啊 ，A 叔系用暗黑空间嗰啲能量变咗长生不老啊。 其实佢同嗰个黑眼一样，借啊呢个杜妈梅嘅力量去变咗长生不老嘅。 系啦，咁啊变咗已经唔高兴啊！咁但系因为而家暂时唔讲呢啲先，咁要守埋守护住最尾香港啊嘛。咁佢就去到香港嗰时，其实已经爆咗啦。 系啊。 吓、啊，即系个街市已经爆咗啦， 系湾仔街市爆咗。 吓、啊，咁佢阿Doctor Strange谂到用嗰个时空嗰个魔法啊，将佢逆转啦啲时间。 系， 系啦，咁啊，但系对佢嗰班叛徒嗰班，成班又可以挣脱到噶，但系， 哦，即系唔受佢呢个时间魔法影响。 唔系开头有啊，佢喺度扭嗰时候，佢无端想冲埋想夹佢，褪翻后嘅，但系褪下佢哋可以变翻正常啦。吓、啊，跟住佢又用埋啲即系阿多星，即系令到阿莫多我哋呢啲又唔受呢个魔法影响啊！就系、是、见到街边啲人同爆炸嘅地方，咪一路复原咯。 嗯， 即系佢哋喺中间就不断咁打啦。 嗯， 咁打到临尾嗰阵时候，阿王都复活埋嘅，变咗。 系啊。 系啊。咁但系最，因为佢打紧嗰阵时候就去到最尾嘅时咧，佢系俾人破咗法嘅，一系打到。 系。 咁就唔得啦，咁佢諗到咩方法再救到呢，咁佢就諗到跟住飛入去暗黑空間，跟住見啊杜巴姆啊。 Okay. 咁佢臨飛去嗰時候其實施咗個咒，咁變咗見咗佢之後呢，就話到我殺佢呢，即係見佢都未同佢傾嘅，佢話嚟同佢有啲嘢針啊要。咁、 嗯、 已經即係對臨咗杜巴姆，跟住但係又重複 repeat 返。 即係死極都又碌一次咁樣啦， 吓咁啊！佢嗰个中途系咁影佢，系咁同佢话讲数咁样，跟住系咁俾佢杀啦。 嗯， 吓咁啊！最尾其实讲咗数之后咧，就系咩咧？话即系佢好似离唔开，又破唔到佢呢个咒，即系呢个 loop 咁样。跟住佢最尾讲就系话带埋佢一啲 手下、 啲信徒啊，系啊，即系我几个叛徒啊， 同埋嗰啲定死剩嗰啲啊，嗰啲 系啊， 就离开地球咁咯。 吓唔离呢个空间，跟住就会解除嗰个魔法咁啊，即系冇事咁样。跟住但系嗰只嘢又好听话嘅。 哦，咁呢啲惡魔好得意嘅，好尊重合約精神嘅，通常都 係啊，冇啲人咁衰嘅，正常我覺得幾好人嚟嘅。 惡魔係咁噶嘛， 係咯、 啊，咪即係古仔入邊咯，咁啊，即係佢好中意簽約，簽咗約佢又好遵守喎，係喎， 係啊，係幾守信嗰啲人係。 嗱，其實要接人入嚟啦，已經咁有冇嘢快啲講埋？ 哦，咁最尾咪即係佢走咁樣，跟住佢咪可以救翻咯。咁阿德莫都咪最尾覺得。即佢都用禁術咁樣去整話，跟住離開佢哋話行第二條路咁啊，跟住完噶。 完啦，咁啊字幕啦，咁啊好靚嘅，即係玩一輪好靚嘅畫面之後就即係有呢、這個啊海膽啦，咁啊咩咧？快啲講啊，等緊啦。 係，跟住阿雷神同阿多拉張喺度傾偈，話要揾阿 Loki 同埋阿奧丁啊。 係啦，阿奧丁唔見咗啊，叫阿多拉張幫手咁。係啦，咁佢好得意，好似話啊，原來多拉張已經變咗好出名嘅，即係。是即係佢哋嗰啲神界啲人都知道啊有個咁嘅新嘅即係咁嘅守護者出現。 大師喎，因為佢好似其實佢講過佢嗰個朵呢其實唔同空間都有出名話佢守護住呢個空間嘅。 係啦咁所以佢就識嚟玩佢啦咁冇乜特別嘅其實都係咁嘅啫。咁 係啦。 咁另一個彩蛋呢就係講返。 就最尾阿莫多呢去搵返開頭話即係話俾阿 Dr. Strange 知道走去學魔法嗰條友。係啦。跟住走去呢就喺度打佢咧，收翻佢嘅魔力啊！ 就係咁啦， 嚇，跟住話佢違反自然啊！ 就係咁啦， 咁啊完啦，呢度有啲怪啊，其實。 啊，點解咧？ 嚇，咪講咗，因為本身你喺呢個要下一集先做呢一場戲啊嘛，冇，咁唔知有冇下一集做呢場戲？ 好奇怪啊！咁我諗佢冇啊，因為如果之後咧，嗱而家就 confirm 咗啦，之後出場客串嘅咧就會有 Doctor Strange 同阿王嘅啫，就係真係識嘅啦。咁所以其實呢班一眾其他演員咧，未必有機會再出場噶啦，其實係啦。 系呢、這个临尾阿王变咗好似佢嘅助手啊，都系变翻咁啊，好似话佢好多嘢未学啊嘛，咁你继续学，即系佢因为本身 Doctor Strange 喺呢个古仔表就系未学行先学走先噶嘛， 即系呢个阿胡人咁啊 ，Naruto 啊嘛， 吓咪偷咗啲秘传啊，啲禁术啲走去学先啊，但系最基本嗰啲嘢未学晒噶嘛， 系啦冇错，咁啊佢女朋友即系嗰个叫做女朋友就好似冇留低啊，好似啊。 哦，冇啊，其实佢都系话离开咁，同佢讲咗啲，即系好似话我要守护呢个地球咁，跟住就走咗咁咯。啊，多塔星，即系要分咗手 咁。咁跟住佢就住咗喺嗰间咁嘅，即系叫做嗰个圣所入边啊，即系纽约。 系临尾系好似系咪纽约嚟？ 纽约嚟系，咁啊完场系。喂，唔得，而家有人催我啊，系啊，因为 系好 唔到啊，如果时间再唔 call 系啊，好，咁我入一入咪先，好唔好？好啦，咁夏木貝今日都有睇咗呢個嘅 Doctor Strange 奇異博士，咁啊同大家都分享一下佢嘅睇法，咁特別喺呢、這個係咪喺呢個嘅神秘學方面，我可以有啲嘢同大家分享一下。 喂，大家好，咁喂，首先其實就講呢套啦，咁我知道有啲朋友睇完都覺得古仔就一般嘅，但係即係我呢就梗係即係冇得好講㗎啦，因為我就 Benedict 嘅粉嚟嘅，即係 Sherlock 粉嚟嘅，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即係首先就有 Benedict 一出場就已經覺得好睇先啦。咁佢亦都個個性咧，即係 Doctor Strange 嗰個角色嗰個個性，其實即係我哋啲粉睇嚟都其實都似 Sherlock 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出嚟嘅時候已經覺得好睇噶，咁再加埋我自己本人嚟講就係、是、即係我自己比較中意啲神秘學嗰啲研究啦，我哋都係玩塔羅牌啊、靈修啊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本身個古仔都即係點講咧？古仔並不是最重要咯，反而睇佢好多設定嘅嘢。 嗯， 咁其實睇翻嚟講佢即係我比較欣賞就係話其實你話玩奇幻嘢咧、魔法啊嗰啲咧，即係好多都有，即係甚至乎你譬如話睇翻同樣都係 Marvel， 譬如雷神裏面其實佢都有好多一啲叫做即係啲神怪嘢、magic 啊嗰類型嘅嘢係會出現嘅，但係嗰類咧就屬於我自己就覺得就比較係即係點講咧？漫畫式嘅漫畫式即係話其實佢冇乜 base， 即係總之佢係識就識啦。佢係魔法師，佢係祭師，所以佢咪即係呼風喚雨咯，變到啲嘢出嚟咯。亦都好似即係譬如好似哈利波特咁樣，咁總之佢上完玄堂佢就識㗎啦，你唔好理佢點識啦。咁即係嗰隻啦，即係冇乜 base， 冇乜理論根基嘅。係啦，冇乜理論根基嘅。咁但係 Doctor Strange 呢一度咧。即佢當然佢都係走去上堂學返嚟啦，但係佢相對嚟講譬如 Agent One 佢講啲嘢呢有啲根基嘅，咁同埋有啲嘢係同我哋 實際上我哋去學神秘學啊，或者去學一啲叫 New Age 嘅嘢啊，咁其實個理論係相似嘅，即係當然我唔可以話一樣，亦都唔係話你跟住套戲學即係可以學到佢嗰啲嘢，咁但係佢係 at least 佢有少少理論根基嘅，係啦，咁即係譬如佢講個宇宙觀啊，即係話啊你點樣一個人點樣即係叫做即係。理解個宇宙嘅運作，然後再喺裏面借力量咧，咁呢一個好 New Age 嘅，即係好好傳統一啲叫做我哋魔法理論，就係話我哋唔係去控制自然，我哋唔係去控制嗰、那個即係我哋唔係將啲嘢由無中生有變出嚟嘅，嗰啲嘢本身喺度嘅，啲力量本身係喺度，不過你需唔需用，即係咁解。咁魔法師佢就係話就是去利用呢啲宇宙嘅力量，借用少少我嚟就俾自己用，咁就變咗你覺得佢好神奇，但其實佢嗰啲力量唔係佢自己嘅。咁戲裏面佢有一個相對比較簡單嘅解釋啦，就係話哦，你醫生醫人其實係你醫好佢啊，定係佢自己好翻咧？咁其實係佢自己好翻啫嘛。係。即係如係啦，咁所以佢個意思就係話。魔法一樣咯，其實你做到嗰樣嘢係你做到啊，定係本身個即係呢個能量，其實本身嚟自個世界，嚟自個宇宙咧，其實係嚟自宇宙嘅。 即係你借用力量，你借用嗰樣嘢啫。 借用或者你輕輕將佢即係個 presentation 扭咗出嚟，就令到佢做成你想做成嘅樣，即係咁嘅意思咯。 其實 即係啲力量本身就喺度噶啦。 其實科學本身 就係、是、咁。 科學本身都是這 樣的。科學就會傾向控制多少少的，其實 跟魔法有少少違背的，但是那樣東西就是說即是傾向控制，即是多少少 control 的科學，其實是，但是那個 point 就是說不過這個陣間我都會再提少少，它中間有很多一些叫做本身我們即是都會可能 study New Age 神秘學的人都會接觸到的一些話題，例如OBE 啦，即是這個out of body experience， 即是他離體 出竅的嘛， 是出竅出竅的那樣東西啦，咁這個都是即是直情 Eason 你說是在現在在香港也都會有人去即是去做這樣東西，或去學這樣東西的 OBE 這樣東西，當然你說喂，咁佢即是真實世界那班人你究竟信唔信咧？定係佢你覺得係佢吹水，或者你覺得係幻覺嚟嘅？咁當然你可以詮釋啦。咁但係個古仔佢用咗呢一個呢一樣嘢啦 ，OBE 啦。咁同埋就係佢講緊 OBE， 佢嗰個理論都係啱嘅喎。即係唔好話完全正確啦。即係但係佢嗰個 base 都有喺度，就係話佢講緊個星靈界 Astra 啦。Astra 其實喺Freud 裏邊咧，喺即係好得意嘅，又係 Marvel 嘅世界裏邊，喺雷神裏邊咧。Astra 其實是即係好似一個叫做咩啊？即係係另一個即係異空間啊，另一個世界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係喺New Age 或者喺神秘學嘅角度裏面咧，其實人咧一個人咧，佢係有好多種唔同嘅界別嘅。即係我哋而家係肉體啦，即係最普通最物質嘅一個界別啦。咁 Astra 即係呢個星靈界其實係就係高一級嘅，即係未去到靈魂嘅層次，未去到即係超脱呢一個時空嘅層次，但係你會有一個靈魂嘅狀態囉，即係其實係 between 啦 ，in between 嘅狀態啦，叫做。 你咪講過星光體嗰啲嘢。 係啊，佢利用咗呢一個 concept 嘅，咁所以佢嘅 Astra 佢你見到佢可以打交嘅，佢哋喺嗰個界別裏面打交嘅，同埋。打交得嚟有影響到我哋物質界嘅，即係可能佢啊，即係喐到啲嘢啊，撞到啊咁樣，咁係即係 in between 咯。咁佢都利用呢一樣嘢利用得好好嘅，因為喺 Doctor Strange 裏邊個風雲嘅 Asa 其實同雷神嗰個 Asa 係唔同噶嘛，你會見到其實 Asa 係直情好似即係只係好似即係好似你去咗係啊平行世界，你去咗第二個世界，不過嗰個世界叫做星雲界咁樣。 好正常嘅嗰度。 好正常嘅，同我哋即呢個世界一樣，只不過係即係你即好似搭咗飛機去咗第二個國家咁解啫嘛，係啦，咁就同個解釋係有少少唔，咁佢喺 Doctor Strange 裏面就偏向更加用 神秘學啊 New Age 嗰個解釋嘅。 咁但係點解佢有時 好 有 趣，有 時可以穿過到啲嘢，有時又穿過唔到咁樣？呢個係點樣？就係、是、呢個。 因為佢講緊佢係 in between 嘅嘛，即係佢係物質同埋靈魂分離。如果你完全靈魂咧，係、你完全靈魂嗰個界別就係話你冇時間冇空間嘅限制噶嘛，你想就去到噶啦嘛。即係因為係冇，即係係呢個冇 boundary 噶嘛呢、這個靈魂。但係生靈界就係、是、即係 in between 咯，即係你可以話。即係佢就真係只係出一出體，咁佢其實仲撚住嘅嘅，咁同埋佢中間有一啲位佢 OBE 個經驗，其實即係都好有趣嘅，即係都有就如果有 OBE 經驗嘅朋友或者你睇相關嘅人嘅文章，佢哋都有提到，就係你離開身體咧，你唔可以離開太耐啊，即係你真係會走咗嘅，即係你真係會翻唔到嚟嘅，係啦，咁所以你見到 Doctor Strange 都有㗎，見到啊 Asian One。出體佢都就出埋體走去話，喂你去邊啊？你就嚟死啊！快啲翻翻去啦、咁樣，即係佢都有提佢呢一樣嘢嘅。咁就係因為即係你 OBE 係唔可以搞，即係唔可以去太耐去太遠嘅，你有機會翻唔到去啊。 明白，呢、這個善女幽魂咁講啊，善女幽魂 係啦係啦，其實係其實咧好相似嘅，有好多嘢都係，即係呢啲嘢好相似嘅。咁另外就係講緊佢反而我比較想提，即係唔係佢今次個故仔裏面嘅大反派啦，即係個個就好簡單啦，即係佢純粹就係話，即係我知道 Asian One 你嘅力量係嚟自即係呢個黑暗即係嘅宇宙咁樣，咁我又想要長生，咁佢嗰個簡單好多嘅。反而我覺得比較值得去講就係Model， 即係師兄。 大師兄。 師兄個變化。因為師兄最初其實佢係好 follow 啊 Asian One 嗰、那個，即係嗰個街啊嘛，即係覺得佢講嘅嘢就啱噶啦，係最好嘅，即係最啱係佢噶啦嗰只。咁但係佢之後就自己推翻咗咧個理論，因為佢知道哦，原來 Asian One 佢都即係佢咁樣講，但係佢自己都冇做到嘅，佢自己都 break 咗嗰樣嘢嘅。咁呢一樣嘢好有趣嘅。因為點解？因為魔法師本身其實就係話，我頭先都提過啦，我借用宇宙嘅力量，我借用呢個世界規則，應該話我知道呢個世界規則，然後我借咗嚟做一啲我想去完成嘅嘢。 嗯， 其實即係咁樣講好似好複雜，但係你試下諗下，其實呢個就係、是、即係其實你人類嘅智慧嚟啫嘛，即係譬如好似話火。火是熱的，火是危險的，咁、但係我哋人類就借咗火嚟煮食，我嚟温，係啊，咁但係唔係人令到個温度上升噶嘛，係火令到啲温度上升噶嘛，即係呢一個其實同樣一個 concept 嚟啫，咁但係當然所謂嘅科技就係話科技可以控制到我哋可以 start up 個 fire 啦，即係呢個係科技啦，咁但係講緊 magic 嗰樣嘢就係話佢可能係佢知道邊度有 fire， 咁佢就借用嗰樣嘢咯。即係其實有陣時佢未必係 set up 嘅，當然佢都可以延復啦，即係可以話叫召喚啦。咁呢個另一層次嘅嘢。咁但係基本 concept 應該係咁嘅。咁而 Doctor Strange 佢個身份咧，即係阿 Strange 嘅身份，佢本身係個醫生咧。其實呢一樣嘢更加係建立到佢更加相信，即係其實佢。聽完 Asian One 解釋之後，其實佢冇 shock 到咁滯啊，佢係接受咗 Asian One 嗰個講法。由佢最初懷疑話：，喂，你呢條友你困我哋，你自己都攞咗長生，你攞咗著數，然後你困我哋。到佢聽完 Asian One 嘅解釋，佢好快接受咗呢一樣嘢。因為點解咧？醫生嘅身份其實有幫助佢。醫生係咩？其實醫生係違反自然噶嘛。醫生係你應該死嘅，我就。 救翻， 整到你唔使救翻你，尤其系西醫，你開刀更加唔系一個自然嘅嘢啦。即系如果你话我中醫嚟嘅，即系嗰啲咩穴道啊，或者系嗰啲飲食啊、養生啊呢啲，可能都自然啲。但系你西醫系直情系唔自然噶嘛？你譬如我你你有 cancer， 你里边有 cancer， 你应该死噶啦。我特登打開你个肚啊，割咗嗰嚿嘢出嚟，又缝翻去。咁呢啲其实系唔自然嘅做法嚟噶嘛？即系我系救你，但系我系用外力噶嘛？ 即系明明救唔翻啊，佢都可以同你打个强心针吊住你命，等你签 系啦 药先嗰啲咧，成日都发生。 系啦，或者你个心都停咗噶啦，特登电你啦嘢咁样，咁等你又可以又跳翻个心跳。 用机器嚟维持住，咁都得。 係啦，所以醫生本身其實已經接受，即係好容易接受一樣嘢，就係話我借用外力嚟做到我認為嘅正義，或者我認為好行善好嘅嘢咯。 嗯， 所以佢好快接受嘅 A 將軍，咁我你借用咗宇宙嘅力量令到自己長生，然後再繼續做你即係覺得係好嘅嘢，咁 OK 啦，即係你講咗我就明咯，咁即係佢係完全咁嘅態度嘅。咁但係咧 ，model 就接受唔到嘅，因為 model 佢係。即佢都有講話佢比較即係個個性比較死腦筋啲啦。咁另外就係話佢一向佢已經接受咗 Asian One 所講就話人係要順應宇宙自然嘅。佢亦都因為咁佢先叫做即係我你同我講呢樣嘢我先得救啊嘛。即係我本來我之前都唔係咁嘅，你同我講呢樣嘢我信咗你我就得救。咁你而家話俾我聽你講呢啲嘢係即係你自己都 follow 唔到嘅。咁佢就即係佢好大嘅衝擊囉。咁變咗佢就行咗另外一個極端，就係話我繼續要 follow 我之前覺得相信嘅嘢，就係人係要順應自然嘅。咁所以佢最後，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呢個安排，就話佢翻翻去揾嗰、那個即係本身癱瘓嗰個人啦，嗰個角色啦，即係嗰個其實係話俾阿 Doctor Strange 聽，即係呢個 介紹佢， 係啊，介紹佢想去呢個印度嗰、那個即係嗰個人啦。咁係去攞返佢個力量，即係將你個力量還返俾自然，就你唔呢、這個唔係你要有你有嘅力量嚟嘅，你要還返俾個宇宙，還返俾自然，你繼續彈啦咁樣。即係呢一個係即係佢有啲叫做，即係佢其實你話佢係唔係錯呢，佢又未必錯得曬，即係佢個諗法就係話，即係可能有啲人如果對呢、這個 New Age 或者對神秘學冇乜認識，你會唔明 model 做緊乜嘅，同埋你唔明點解佢哋最後都打贏咗最後大佬啦，點解仲要兄弟決裂呢？咁其實 model 所講嗰樣嘢就係話人要順應自然，同埋佢話你以為冇後果咩？咁其實佢嘅意思其實講緊 karma， 即係我哋講嘅講緊嘅用中文嚟講，即係好似業啊。业债嗰类咁嘅嘢，即系你做咗 A 呢样嘢咧，有因果嘅，你 B 嗰样嘢就会嚟噶啦。佢可能早嚟，可能迟嚟，但系佢会嚟，佢唔会走数嘅。 嗯， 即系一定会有嘅。咁 model 所讲嗰样嘢就话，你用咗一个唔自然嘅力量，你即系控你走去搞时间呢一样嘢。 嗯， 而呢样嘢系唔自然嘅，你迟早会令到呢一个世界会食翻呢个卡玛会。會更加亂啊，即係更加有報應啊。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其實好得意嘅。New Age 行到，即係你一路去行咧，你會發覺有一啲理論同某一啲科學理論係似嘅，因為科學理論都有 Murphy's Law 噶嘛，即係話呢個世界其實越嚟越亂噶嘛，越嚟越混亂，越嚟越多嘢噶嘛。咁其實 model 所講嗰樣嘢都差唔多，就係話喂，你搞亂咗個時間，個時間本身係冇嘢嘅，即係正常嘅，你係搞走去搞去，咁佢。一定會亂㗎喎，一樣嘢一定會有問題，一定會發生。你而家睇落好似冇嘢，但係遲早一定會發生㗎嘛。咁所以佢覺得我而家要撥亂反正，即係其實佢唔係好惡㗎，佢呢個版本係啦 。 係當然啦，同漫畫可能唔同啦。咁但係佢呢一個版本嘅 model 其實係我睇落我就唔覺得話好，即係話一個大惡或者 佢係另一種正義啦，另一種正義 啦。係啦。另一種正義啦，只不過係 Strain 佢覺得，即係又係啦，醫生嘅角度就係話，喂，即係好似你有 cancer， 我割咗佢，而家醫好你，你而家同我講話，喂，你而家割咗佢，佢弱喎，佢遲早都會有事喎，咁佢遲早就遲早嘅問題啦，而家冇事咪得咯。 多幾年命啫 啦，係多幾年命，咪而家咪多幾年命咯，即係醫生嘅角度一定係咁噶嘛，所以喺 Strain 嘅角度就係、是、喂，我哋搞掂啦，拆掂咗，我用咗時，即係用咗時空嘅力量，我嗰一下當下。即係佢本身當下應該要整個香港都冧㗎啦，整個世界都冧㗎啦，但係而家我插掂咗，咁得啦 ，OK 啦，我哋可以慶祝啦，可以今晚即係飲啤酒啦咁啦。咁但係 model 就覺得喂唔得喎，你會亂咗喎，你遲早會翻嚟嗰樣嘢。咁阿 Strain 就佢角度梗係覺得咁會翻嚟先算啦，即係而家冇事咪得，即係我而家救到個病人，係啦，我而家救到個病人，咁就 OK 啦。即係我覺得佢嘅個性咧，佢角色設計咧都幾有趣嘅，即係Strain 諗嘢係真係似一個醫生諗嘢咯。係，即係呢個我覺得幾有趣嘅。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話成個故仔可能大家睇落覺得好普通，但係我自己就即係因為我本身即係都會知道一啲，咁 帶住呢個觀念去睇套戲，就會覺得啊都幾有趣囉。 因為佢唔係佢演嗰陣古仔嘛，佢係你後面有啲嘢你會捉到佢一啲嘢咁樣囉。 係呀冇錯，即係你會覺得啊，即係佢個設定啊，佢嘅諗法啊，即係你會覺得寫呢個劇本嘅人呢，即係因為漫畫我就冇睇嘅。 嗯， 咁我就唔知道就係話佢原著係點，但我就覺得寫呢個劇本嘅人佢本身係對 New Age 啊，對一啲神秘學嘅嘢佢係有認識嘅。即係 Even 當然有好多嘢都係誇張咗或者借用咗，佢未必係咁嘅解釋。咁但係整體嚟講其實你會睇到佢係有認識先寫到呢樣嘢。咁佢當然都有改嘅。有根據嘅有啲嘢。同埋佢改一啲嘢啦，因為 Asian One 本身應該係亞洲人啦，咁佢所以只係印度啦。咁但係佢就改咗佢係一個即係一個歐美嘅人，一個塞爾特人啦。咁但係呢一樣嘢係我接受到嘅，因為冇所謂，因為 Asian One 你講佢係即係無盡時間，佢自己係可以控制時間永生 immortal 嘅。咁既然佢 immortal， 其實即係喂，你喺邊度動期都一樣嘅啫，即係佢本身係塞爾特人咁，但係佢即係遊下遊下遊到去印度，跟住喺呢度動期，其實冇所謂嘅，因為佢無盡時間啫嘛，邊度都得噶嘛。咁就 OK 嘅。 呢、 這 個純粹政治，即係我覺得換咗去做一個白人女人又。 係啦係啦，或者係可能係成套戲個考慮啦，即係覺得啊喂，即係你套戲都即係。冇咩嘢睇啊！冇乜女啊咁樣。 得罪大陸用香港咁，又諗起大禮喇嘛啲咁嘅麻煩嘢，上唔到畫。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各樣那樣啦，咁就但我覺得接受到嘅成件事，即係你話喂轉咗個女性或者白人嘅女性咁，我覺得冇話唔得嘅嗰樣嘢，咁反而係話即係你會佢會更加即係。有啲位置你會說服到就話哦，咁佢哋真係即係佢就真係 immortal 咯，佢真係即係超越時間空間咯。對佢嚟講，你喺世界任何一個角度動期都冇問題嘅。佢可能佢同埋佢Asian One 佢講解最初同 String 講解嘅時候，我覺得有啲嘢幾有趣。佢最初咪俾咗幾張圖去睇嘅，即係又有穴位啊，有啲 chakra 啊，即係印度嗰啲 chakra 嗰啲嘢去睇嘅。咁佢反而其實呢一樣嘢。可能有人覺得喂你就係想 introduce 喂佢學嗰啲嘢係中式嘅即係東方嘅，但係我係啦，但係其實我就覺得佢俾咗幾張圖，佢再講嗰段嘢，我就知道佢就係想反而係說服翻佢呢一個角色 ，even 佢係歐美人都冇所謂嘅。但係佢話嗱呢幾張圖其實全部都唔夠全面嘅，佢哋只係睇到一部分，睇唔到全部。咁而我教話俾你聽嗰啲就係全部，就係成嚿嘢，係咁就即係話雖然有東方嘅一啲智慧喺裏面，有東方嘅 system 喺裏面，但係呢個都唔係全部。你嚟緊會學嘅嘢就係全部。咁所以其實究竟喺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去學，其實都冇關係嘅。即係只不過個地方而家喺呢個印度，但係其實都冇所謂。即係我覺得佢想講嗰樣嘢， 佢個話個地方係尼泊爾嘅。 啊係 ，sorry 係加滿刀啊。 加得滿刀嚟。 系加滿到 sorry 啊，我個感覺 隔離嘅啫， 成日都記錯。 隔離嘅啫， 但個感覺似我成日都記錯，即係總之即係其實個地方並不重要咯。即係你會見到佢係佢會話俾你聽，我而家講嘅係一個好 over all 嘅嘢咁樣。咁而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我睇落我自己覺得係接受嘅，即係我成件事我覺得係都即係起碼佢自己有個自圓其說。佢自己有個悲喜度咁樣去做囉。咁當然你話喂有啲人去睇返佢嗰個時間理論各樣那樣，咁喂係即係我就唔係好特別去講返呢樣嘢啦。即係佢喂佢究竟點樣即係又返返轉頭啊又點點點。咁我覺得後面嗰段都係一小段啦，咁我自己覺得 OK 嘅。咁但係我都知道好多人即係你睇Marvel戲，咁佢覺得喂，你最後嗰場都唔係打嘅，用呢個波耶波羅咪就解決咗咁。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其實呢一樣嘢，即係我睇我覺得 OK 嘅。咁同埋其實即係我又覺得，因為 Doctor Strange 佢本身都唔係在一線打嗰班嚟，咁就你喺Marvel裏邊，咁所以佢嘅解決方法唔係用打咧，我又覺得冇乜嘢。同埋調轉嚟講， 係啦係啦，佢食腦啦，同埋調轉嚟講就話，喂，你一個人，即係雖然佢係一個好有天資嘅人，但係你話喂，由佢去對抗成個即係黑暗力量，佢係咪搞得到呢？即係如果你話寫到佢都咁樣都搞得掂，反而好唔合理，即係反而有啲似之前Suicide Squad 咁樣啦，即係你一班冇異能嘅普通人走去對抗個神，竟然俾你哋打得到嘅，咁你咪覺得好似唔係好合理咁樣啦，即係覺得個神好雞囉。咁但係佢而家就係話佢實打唔贏嘅，佢次次出到嚟都俾你整死，但係我就有我嘅異能，我困你喺度囉。咁當然有啲人就喺個力量嗰度去做一個question 就話，喂，你用即人哋即個神係超脱時空嘅，你可唔可以將佢 trap 喺一個嗰一段時空裏面呢？咁呢一個即究竟邊一樣大啲，邊一樣嘢係強少少？咁呢一個設定即我就唔去challenge 佢啦。即當然你可以覺得喂呢一樣嘢好唔合理喎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咁樣會合理過你叫阿 String 走去即好 physically 去打低呢一個敵人。 即咁樣更加唔可能 啊！係更加唔可行咯。 其實我諗佢咪有啲似即係以前嗰啲咧，嗰啲一千零一夜嗰啲燈神咁啊。咁嗰個都係幫人嚟嘅啫。咁佢放嗰隻燈神出嚟啊，咁嘅燈神，唔係佢啲燈神好衰喎。原來放咗出嚟咧，佢會殺咗放咗出嚟嗰個人嘅。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有個咁嘅版本？咁結果就用嗰幾個月望咧，就 tricky 嗰個燈神就等佢混咗入去啊嘛。咁其實佢都係用一個塞 翻佢入去咯。 係啦，用一個方法，但佢就唔係用硬力，亦都唔冇得打嘅燈神好勁。咁其實佢咪都係有啲似係咁咧，即係用一個智慧去即係出翻佢轉頭咁樣咁冇話唔啱嘅呢個係啦，因為係的確咁合理過你係打低佢，因為冇可能打低佢嘅。 係啊，即係如果你寫到佢可以打低嘅話，咪就係點解大家睇 Suicide Squad 嘅時候覺得喂你個神好弱雞啫，又話又要即係毀滅世界又要成咁咪又係即係我幾條友仔得一個半個有異能都搞得掂你，咁你有幾勁啊咁樣，咪就係咁囉。 同埋即係佢而家 make 個 deal 啫，佢都唔係打低佢，即係暫時走咗啫，係咯。喺第二啲故事入面嘅嘢係有返嚟兼夾同佢合作添啊。 佢係即係叫做暫時趕走你囉，咁佢都係同你標咗嘛，佢其實佢都唔係話即係佢都知道自己打唔低嚟到都係話喂我嚟同你講數啊。 佢覺得 我同你講數， 佢覺得佢好煩，成日係咁碌，咁你想點啊？咁，咁啊，等一等，我拆掉啊，好啦，我等下我走啊，咁啫嘛。 係啦，係咯，係咯，即係，唉，唔好搞啦，即係我你想點啦，即係搞掂佢啦，即係你係咁喺度碌都冇計啦，咁樣，即係咁樣去處理咗嗰件事，咁即係因為咁講啦，即係我睇 Doctor Strange， 我唔會當單頭戲咁睇嘅，即係我一定係當佢係即係連翻入去未來，即係呢個Avenger 世界，即係無論邊一套啦，即係連翻落 Avenger 世界裏面嘅一套前，即係前罩，即係前哨咁樣去睇嘅，一個序章咁去睇嘅。咁以一個序章嚟講，咁我接受到啊，即係當然你話以一個單支戲咁樣去睇，然後當佢即係。佢係一個 hero 戲，一套單頭戲嘅話，你就會覺得佢唔夠中間唔夠刺激。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咁睇嘅，你係話即係佢係一個序章啫。佢而家咧，甚至幫佢 introduce 咗啊 Doctor Strange 出嚟，而 Doctor Strange 會喺其他戲裏面即係再叫做再發揮嘅話咧，咁我覺得套戲係合格有餘嘅。 其中一集啫， 因為佢係啦，因為佢成個角色啦。佢自己個角色嘅 base 啦，佢個世界觀、佢嘅信念各樣嘢，其實係好係 well present 嘅嗰樣嘢，係你睇完你係清楚咗佢佢嘅定位啦，仲有即係佢呢個 hero 嘅定位同其他 hero 唔同啦，即係各樣嘢你係睇得係清晰嘅。咁而呢一樣嘢，我覺得已經係合格有餘啦，因為即係我唔期望佢第一集就已經話哇非常之超級精彩啊，然後即係好刺激啊，因為呢一樣嘢亦都即係因為 Doctor Strange 會係喺一個團隊，喺 Avengers 團隊裏面，佢有佢自己嘅角色噶嘛，即係你唔應該話喂即係你又搞得佢好勁，然後好好打，然後即係可以係即係你佢唔係女神，佢唔係 Iron Man， 佢唔應該係即係叫喂。跑到最前走去打嗰班嚟，佢喺後面做 support 㗎嘛。係啊，咁所以如果佢喺叻自己做主角嘅地方吹得太勁咧，你好難融入翻係 Avenger 呢邊嘅。 即係呢個係啊，諸葛亮明明係嘛？哇，諸葛亮仲好打個關公咁做咩啊？ 係啊，咁咪到時咪就係諸葛亮出嚟打咯，我點做咩啫？ 係咪佢後邊 咁同埋你會 係咯？ 係啊，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喂，明明你單支戲嗰陣時咁鬼強，你去到團隊之後弱曬咁樣，即係你都會有一個弱化嘅問題喺裏邊，但係。你即係佢而家好巧妙咁樣轉咗，你變咗佢喺翻正傳裏面，佢唔係衝出嚟打嗰、那個，你覺得冇問題啊？ 佢咧食腦嘅主要都係 食腦啦，佢識得玩一啲，即係用一啲魔法去做一啲 tricks 啦。咁同埋同時間亦都係佢物理上佢係一個醫生啦，即係 佢 本身 有幫 佢，本身都係個醫生啦。 佢好似都有醫㗎係嘛？之後係嘛？有冇㗎？ 咁我唔知道啦， 即 係 做醫生咁 啲啊，但係起碼佢有一個咁嘅常識啦。 即係幫班英雄。 咁 even 佢，even 佢自己唔醫，佢女即係佢條女都係醫生啊。即係佢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嘅。 一個另一個漫畫嘅角色嚟嘅，佢哋嗰隊人就係負責超級英雄嘅，專係係。即係專係服務。 因為我覺得呢個都幾有趣。 即係啲超級英雄如果入正式醫院咧，咪俾人知咯。佢哋專醫嗰班超級英雄嘅一班護士嚟嘅，係叫 Night Nurse。 嗯， 好似話呢個其實唔係佢原本漫畫正式個女朋友嚟嘅，即係佢反而好似係另一個。佢呢個就將呢個角色擺嚟呢度玩嘅，好似係咁。咁我都唔係好清楚啊，係因為等啲熟啲漫畫 part 嘅朋友再解釋啦，係咯。係 啦。 係咯。 嗯，係咯，即係呢一個，我覺得即係我純粹以電影嘅角度去睇，咁我覺得 OK 嘅，唔錯嘅。即係當然即係我都係話我一定係有 bias 㗎啦，因為即係我入翻嚟嘅度就已經好開心 啦。唔係，但係夏目背陣提出嚟嗰個 point 我哋冇諗過嘅，係啦，即係佢背後嗰、那個即係有嗰個神秘學嘅真正嗰個 base 原來 back up， 咁就唔係我哋可以用平時嘅電影咁樣去諗佢咁簡單嘅，係啦咁樣。 即係呢個幾有趣囉，我會覺得係。 嗯。同埋我哋可以從一個宗教或者從一個哲學嘅角度去理解返佢。係 哲學嘅角度囉。 係啦係啦。就唔係純粹一般電影咁，係一個咁簡單佢個取向嘅利益或者啲咁簡單，佢唔係嘅。一個高啲層次嘅，一個大家個對嗰個嘢嘅睇法係一個哲學層面嘅分別。咁可能同一個宗派咁亦都事實上分支咗好多分派出嚟，跟住打噶嘛？你睇而家啲宗教戰爭其實，反而係同一派分別出嚟嘅打得最勁啊嘛。 係啊，其實佢而家電影係啊，佢而家電影就係咁電影嗰、那個流向就係 string 同埋 model 嘅戰爭就係一個即係叫信念唔同咯。係 啦 係 啦， 佢哋即係師兄弟信念唔同咯，佢哋冇任何 唔係利益， 佢哋唔係為咗要爭啲咩，唔係利益，亦都唔係。报仇噶，佢哋即系你。如果有啲人你唔明佢当中嗰、那个，即系嗰、那个思想个哲学层面咧，你唔知点解佢哋要打噶。 都有啲似 X-Men 啊 ，X 教授同阿磁力王咁，佢哋唔系因为利益噶，佢哋系因为打一个咯，睇法唔同咪变咗两个。 观念啦，系咁，同埋即系都有少少嘅，因为咁你磁力王佢始终佢话我而家要想系Milton 系动骑嘅 ，Milton 系主宰呢个世界嘅，咁都系有一个立场嘅唔同啦。咁即系都你某个程度上你话喂我即系我要 Milton 话事，即系我即系同我要征服世界差唔多啦。咁其实都有少少利益嗰样嘢，咁但系 嗰个多啲啦。 是但佢哋係啦，但係你 Doctor Strange 呢度呢，就係如果你唔明個意思呢，更加唔知佢做乜嘢，因為 Model 又唔係想統治世界㗎。係 呀係呀。 即係當然可能後期。 係呀，呢個電影。 係呀，你可能佢囉。係呀，可能後期或者可能喺電影再發展佢會變咗第二樣嘢啦，但係起碼喺第一集，即係咁樣第一集咁尾段，你會覺得佢嗰個立場只係純粹係一個信念唔同囉。 嗯。明白。好，咁又明多咗好多啦，咁經阿夏目背講一講，因為我哋唔識嗰啲，即係嗰啲魔法嗰 part 嗰啲嘢啊嘛，原來佢係原來佢唔係亂傳啊亂作嘅，佢係有啲即係根據翻 有少少 base 有啲嘅嘢嘅，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傳 有啲 base。 佢哋話咧 ，Harry Potter 喎，佢哋話我話佢哋用嗰啲咒語咧，就講到話係好似話現實有嘅咁喎，咁我呢啲我又唔識啊，呢啲係咪？咁我諗可能咒語就講 Harry Potter 冇乜 base 嘅，即係我唔知佢小說原版點啦，但係電影就冇乜特別 base 嘅，即係電影好多嘢都係咁，即係佢有好多嘢都係 即係就咁講出嚟嘅啫嘛，即係講就有噶啦嘛，佢嗰啲嘢係。 可能佢意思係咒語係用嗰啲字眼咯，唔係真係個理論咯。係， 唔係咁其實咒語咧就冇乜嘢嘅，即係咒語你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不同的古文明都有他自己的咒語，咁其實嚟嚟去去啲意思其實唔會爭好遠嘅，即係都係嗰類型嘅嘢。只不過佢用古文講，你又覺得好似哇好神秘啊嗰啲咁樣。 用拉丁文讀出嚟又勁啲咁啊！ 係啦，咁同埋英文都係㗎，英文佢英國都係有一啲古嘅咒語，但係佢用一啲古嘅英文咧，即係古文咯，即係佢哋嘅古文去講，咁就即係你又覺得話好似勁啲咁樣。咁但係其實。spell 並不是，即係 I mean 咒語嘅本身並不是一個最重要嘅元素咯，就係哈利波特佢本身係對魔法冇一個認知嘅，即係佢冇個 base 喺後邊，冇個哲學層面喺後邊，但係 Doctor Strange 就有咯。 嗯，咁你又認識咗另一個層次啊？好啊，咁啊，夏目貝係咪都趕時間啊？今日？ 是啊是啊，咁佢可以傾兩句啊咁 樣。係啊係啦，咁係咪要留待下一次再可以再先講啊？ 好啊，再傾啦，係啊。 唔該曬，我背即係又要趕出去有嘢做啊，係啦係啦。 OK， 好啦，拜拜。 好啦，咁啊艾米啊都上咗嚟啦，咁啊好，咁等艾米艾米講下先，因為好似揾咗啲彩蛋喎，即係意思唔係嗰個即係字幕之後嗰啲啦，當然係一個戲入面咧有啲啊有啲額外嘅嘢。 係啊， 等我嚟你講下。 好，咁就其實都大量嘅彩蛋啊，其實有少少咧係一啲我自己 mark 低嘅咧，就係漫畫嘅 setting 嚟嘅，咁就唔單止彩蛋啦。咁就首先講一講呢個叫做 Shambhala 啦，咁就即係嗰個 WiFi 密碼啦，咁之前都講過，咁亦都呢個 Shambhala 嘅中文就叫香巴拉嚟，咁就我哋嘅香格里拉啦，咁藏語翻譯翻嚟嘅譯音嚟嘅啫，咁就有極樂園嘅意思咧，亦都係佛教入面講嘅神話世界嚟嘅，呢個就係即係有少少關於佛教嘅資料嚟啦，因為成個故事嗰個發生地方咧，其實係西藏嚟噶嘛，咁所以其實係 原本漫畫係西藏，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用到藏語係呢個有少少比較特別嘅嗰個大家需要知道嘅嘢嚟啦。咁就另外就。阿汪嗰個身份，即係嗰個肥佬嗰個身份，咁其實喺電影入面咧，就跟隨阿 Ancient One 嘅一個門徒啦。咁就因為佢上一任嘅圖書管理員俾呢個卡西納斯，即係嗰個 Kaslav， 佢哋讀係 Kaslav 咁啊，就殺咗，咁啊依家就做咗呢個圖書管理員咁樣。咁就其實咧，阿汪咧就喺漫畫入面咧喺四歲嘅時候咧，就經過爸爸嘅介紹咧，入到去 Ancient One 呢個門下去學習呢個魔法嘅。咁呢度問題嚟啦，佢個爸爸係邊個咧？大家有印象嘅話，電影入面咧有一個斷咗隻手嘅大師噶嘛，即係一入場入到去嗰個Doctor Strange 入到去嗰個建築物嗰陣時去見啊 Ancient One， 即係阿 model 帶佢入去，然之後有個胡鬚佬啊坐咗喺度睇書嘅。咁嗰個就叫做哈密大師，哈密咁樣嘅。咁呢個哈密大師咧，其實喺漫畫入面咧就係阿汪嗰個爸爸嚟嘅。咁其實佢一直以嚟咧就係照顧Ancient One 嘅起居啊咁樣。咁因為咧，其實佢哋呢個哈密大師嗰個家族咧。同埋即係計埋阿汪啦，咁佢哋咧都係專門侍奉呢個至尊魔法師嘅。佢哋一個仆人嘅身份嚟嘅喺漫畫裏面。 即係佢世世代代都係咁樣嘅。 係啦係啦。咁另外仲有就啲人就話嗰、那個中間喺車入面嗰、那個 喺度話嗰個35歲嗰個就話係啊 War Machine 嚟嘛，即係嗰個駕駛呢個實體機械唔係機械操作員咁啊，整斷咗嗰個脊骨咁樣。咁呢個呢其實有跡可尋喎，有咁啊，有人就揾過呢個資料，咁其實就話呢War Machine 呢嗰個 setting 啊，其實呢係唔止40歲嘅，咁呢個就大家都知道，因為喺呢個官方嘅電腦維嗰個咩電影維基啊，其實佢公布咗其實已經有47歲。咁所以就好簡單咁睇到係唔會講係War Machine 啦。咁另外仲有一點嘅，咁你話35歲呢個係邊個呢？其實睇返呢個 Iron Man 嘅第二集，咁中段呢有一段係就講Tony Stark 呢去咗一個嗰個係軍方嘅研討會呀，定係唔知我唔記得咗嗰個場地係咩，咁佢 hack 咗入去一個嗰啲機密文件入面嘅。咁之後呢佢就直接喺嗰個場所度呢就播返一段片出嚟。咁嗰段片呢就可以睇得到呢有一個嗰、那個畫面就係有一個即係同 Iron Man 嗰個裝甲有少即係差唔多樣嘅機械人咁樣啦。咁有個人入咗去，然之後呢突然之間呢就好似180度一擰就擰斷咗條腰骨咁樣嘅。咁 Iron Man 佢曾經係播過呢一段片喺嗰個會場入面播過呢段片出嚟嘅。咁所以呢就有人話喂會唔會係呢一個佢哋暗示緊係呢一個人呢，咁你都可以講下其實會唔會呢、這個時間線上面啊，即係大家可能好唔清晰咁樣呢個時間線究竟 Doctor Strange 呢套電影呢係講緊喺內戰前定係內戰後呢，咁其實有個說法嘅第一個說法呢就係喺內戰之後，咁但係啱啱我講完呢個 Iron Man 2亦都係喺Avengers 即係呢個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嗰陣時之前，咁呢段時間呢sorry咁嗰、那個內戰之後，首先講一講內戰之後發生嘅話其實係有可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如果佢講到 Iron Man 2咁亦都可能會發生喺內戰之前㗎喎，因為大家有印象嘅話喺預告入面已經出現咗呢、這個Avengers Tower， 咁跟住然之後佢又見到呢個空間扭曲，跟住然之後吸咗呢個Avengers Tower 吸落去咁樣轉咗落去咁樣，咁呢個有少少疑似 Inception 咁樣㗎嘛，咁嗰個情況呢就係話點解啲Avengers 冇出現到呢，咁就引申咗去會唔會係內戰之後嘅情況啦。咁但係呢喺 Avengers 2嘅時候佢哋已經係搬咗去另外一個建築物度做一個基地。而嗰個建築物呢就叫做 New Avengers Facility。咁呢度呢就可以講下嗰、那個 New Avengers Facility 呢其實就係矮人嗰陣時呢曾經嗰、那個 Falcon 即係嗰個咁嘅鷹俠同埋矮人喺嗰度打過一場架咁嗰度嗰個基地呢就係、是、我所講嗰個啦。咁之後就講到係佢哋搬咗去 New Avengers Facility 嘅時候呢，咁 Avengers Tower 係唔會係冇拆到嘅，咁就成為咗一個地標咁樣啦。然之後要講呢就係、是、Captain America 2，即係之前Task 都有講過，就係話點解嗰個 Hydra 會提起即係呢個 Bruce 第一個呢就係 Bruce Banner， 即係嗰、那個Hulk嗰個宿主。另外第二個就是 Doctor Stephen Strange， 其實呢度呢有少少可能呢就係、是、嗰陣時講緊嘅Dr. Strange 係未識得呢個魔法嘅。咁亦都有人話嗰陣時嘅 Dr. Strange 已經識魔法喎，咁其實呢個一路以嚟都係未有官方證實到佢係識得魔法定未識魔法。咁如果佢講係未識魔法嘅話呢，其實係成立嘅，因為你記得 Boost 呢個 Hulk 嗰個 Boost Banner， 咁就亦都係一個科學家，亦都係一個醫生咁樣嘅人嚟啦。咁 Doctor Strange 呢，其實佢喺電影裏面呢有一啲獎項係2016年先至即係獲得嘅咁樣。咁其實會唔會有可能佢嗰陣時係未學法術嘅呢？其實係 OK 嘅喎，呢個時間線係冇問題嘅。咁所以呢，其實時間線嘅問題呢一直係冇一個答案嘅。依家暫時即係美國嗰邊外國嗰邊係冇流傳過話究竟係呢個 Dr. Strange 嘅電影係內戰後啊，定係內戰之前呢，即係呢個奧創紀元中間嗰段時間呢係冇人解答到嘅。咁依家可以即係大家知多啲資料，咁睇下大家有咩諗法咁樣啦依家。咁就其實講返彩蛋上面先啦，不如 好、啊、 因為時間線真係好亂啦。咁講下呢個香港聖所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即係睇落去都唔係大家認識嗰個香港嚟㗎嘛，喺電影入面。咁有少少似呢個70年代啊，定係80年代嗰陣時嗰個香港㗎。咁因為呢其實呢個一班嘅演員係冇嚟過香港嚟拍呢。咁電影入面嘅香港呢其實就係喺倫敦入面一個搭出嚟嘅極景嚟，一個製作室入面拍㗎嘛。咁就其實我揾咗就大約嘅資料，其實係講呢個 Doctor Strange 嘅製作團隊係嚟到香港去即係掃描咗嗰個建築物。咁佢掃描嗰個地方呢係邊度呢？大概係深水埗嚟。因為我其實我睇嗰陣時係喺 YouTube 上面揾到嘅，啲片都係。咁佢哋就話係嚟香港掃咗呢個深水埗。咁如果你話係深水埗嘅話，咁即係大家可能會話會唔會係即係未改建之前嘅灣仔街市咁樣。咁我睇完之後就第一個印象係似雷生春嘅，就真係。咁大家可以 類型嘅建築物啦，都係屬 於兩個建築物都係白色啊，圓圓地啊咁樣啊，咁樣樣嘅。咁跟住就可以再講下個結局啊。咁同索馬姆嗰個之間嗰個協定啦，其實呢奇異博士喺漫畫裏面呢就亦都係同樣咁飛咗去呢、這個Dark Dimension 入面去同呢、這個索馬姆嗰度決鬥啦。咁因為同時間呢其實漫畫裏面呢係有一個叫做 Minus One 嘅另外一種物種嘅生物入侵咗去呢個黑暗空間入面嘅。咁呢個時候呢就因為即係多媽姆好專心咁同Doctor Strange打交咁樣，咁佢完全係冇知道呢個 Minus One 係入侵咗佢哋嗰個領土入面。然之後呢當佢發現嘅時候呢，佢嘅能力係已經唔足夠去趕走呢班嘅軍隊。於是乎呢奇異博士呢就同呢個索馬姆呢係達成咗協議，即係就同電影一樣呢就話你以後唔好再嚟搞地球啦，咁你依家呢我就借啲法力俾你，咁你就好乖乖地，你趕走咗佢哋之後呢，咁你就以後都唔好再返嚟地球度搵我啦咁樣。咁即係索馬姆咁梗係吸收咗啲法力之後，就將呢個 Minus One 嗰個軍團呢都趕走咗啦。咁就其實呢一點呢就 係漫畫裡面嘅 setting 嚟嘅。咁電影呢你就見到佢係咁用呢、這個啊呢、這個無限寶石就喺度係咁玩啊躲媽咪咁樣。咁其實即係睇到我有少少火滾嘅呢一點就。所以就想講埋呢個漫畫入面嘅 setting 俾大家聽。咁另外有個setting 呢就係、是、嗰、那個Ancient One 即係呢個古一嗰個死亡啊，即係見到佢喺呢個電影裏面咧，就俾啊卡西納斯就懟冧咗啦，一嘢就插瓜咗啦。咁其實就呢度咧要介紹另外一位呢個嗰啲魔王級嘅人馬，即係 Shuma Garab， 即係呢個八爪魚咁嘅單眼怪物咁樣啦。咁喺呢個漫畫裏面咧，呢、這個 Shumagraph 咧就係、是、不斷咁吸收呢個 Ancient One 嘅魔法力量嘅，然之後令到佢即係增強佢自己嗰個能力咁樣啦。咁啊，漫畫就繼而就即係呢個 Ancient One 咧就要求奇異博士將佢自己去殺死嘅。咁之後咧，亦都啊將呢、這個Sorceress Supreme 即係呢個至尊魔法師嘅稱號咧，就交俾奇異博士。咁自此之後咧，咁就Ancient One 咧就冇再用一個有肉身有軀殼嗰個身體去同喺嗰個漫畫世界入邊度出現。咁就轉咗去咧，變咗係一個類似佢咪靈魂出竅咁樣嘅理由。咁佢哋就用一個靈魂嘅方式去匿去啊呢、這個 Ancient One 去匿埋咗，然之後就一路去同啊奇異博士去交談啊咁樣樣嘅。咁呢度就有少少出入啦，又係咁即係我其實唔會覺得哇！你第一集嘅奇異博士，你就俾卡西納斯就咁一支嗰啲咁嘅咩嗰啲箭啊，定係嗰啲弩咁樣插死 嗰啲透明嗰啲劍咁嘅，係 啦，透明劍嗰啲嘢，係啦係啦，嗰啲嘢就一嘢就插死咗。咁你第二集你仲要講 Barry Model 出嚟，咁奇怪，我就係種咁嘅感覺。咁就其實大家睇到啲菜單其實都有少少嘢講。因為我怕大家不太知道，咁第一段彩蛋咧就係、是、見到雷神去到話奇異博士嗰個紐約嗰個 Centaurum 嗰度啦，咁咧就揾呢、這個奧丁啊，想啊奇異博士幫手。咁其實咧喺再講多啲嘅話，就要講雷神三啦。咁當然，咁雷神三入面咧，其實咧係唔單止有奇異博士。仲有埋 Hulk 嘅，即嗰個叫咩？變形合衣係啦。咁變形合衣咧，大概而家大家有印象嘅話、就是，就係喺復仇者二即呢個奧創紀元嘅時候咧，佢就揸咗架飛機就自己走咗去。咁就點解關佢事咧？因為咧喺呢個 San Diego 嘅 Comic Con 嗰度咧，其實已經係出現咗。這個雷神三入面Hulk 會使用的盔甲。咁你講到這個盔甲是什麼呢？這個盔甲呢其實是漫畫 Panic Hulk 入面的曾經在一個角鬥場是不是叫即是羅馬那些是不是叫角鬥場那些的 角鬥場 所到是啦是啦就是做了角鬥士這樣就去打交。咁而的確即係呢個喺漫畫入面呢Hulk 係有著起呢個盔甲嚟同呢個奇異博士打交嘅。咁呢喺呢個雷神三入面呢佢哋唔單止係會用呢、這個即係諸神嘅黃昏呢、這個雷神嘅漫畫故事改編啦亦都會加入到去呢、這個呢、這個 Planet Hulk 嘅元素喺入面囉。咁亦都已經出曬呢個面膜啊，即係嗰啲公告話呢個係真實㗎喇。咁係直至到今日我哋先知道有埋奇異博士喺入面㗎啫。呢、這個電影。咁就另外其實 最尾最尾嘅一個彩蛋咧，咁就係阿 model 去變節啊嘛。其實咧，佢嘅變節唔係咁樣樣嘅嚇。喺漫畫裏面咧，其實佢係做咗卡西納斯嗰個角色咯。佢哋喺即係介紹Stephen Strange 入去嘅時候，咁就佢喺呢個 Baron Model 啊 Model 已經係有計劃去殺死Ancient One 㗎喇。咁就其實即係啱啱我提到嗰、那個阿汪嗰個爸爸，咁就係即係已經提到話佢係一個侍奉至尊魔法師嘅人㗎嘛。咁佢呢個 Baron Model 係曾經將呢、這個哈密大師去催眠，然之後要呢個哈密大師去落毒，去毒死呢、這個Ancient One。而呢個期間咧，係奇異博士發現咗成個Baron Model 嗰個計劃，即係佢同朵媽姆去接觸，然之後想殺死呢個 Ancient One， 其實係奇異博士自己發現嘅，就唔係好似喺電影入面咧話又睇下書啊咁樣入面發現，唔係直接喺個密室嗰度，即係喺個門罅嗰度見到呢個 Baron Model 係有呢個舉動，見到曬所有嘢咁樣樣啦。咁你話 Baron Model 嚟緊，即係佢依家喺電影入面變節，咁佢嚟緊佢仲有咩氣唱呢？咁即係呢個 Ancient One 又死咗，其實呢個真係一個疑問嚟嘅。因為呢喺呢、這個Marvel 電影世界入面呢，其實已經佢排到2020年㗎啦。但係呢佢2020年嘅電影嘅即係未出所有嘅 title， 未出邊一個角色嘅個人特輯係有寫低嘅。暫時係冇㗎。即係你話奇異博士第二集會唔會拍得成，其實真係好睇市場嗰個票房啊，嗰個收入佢哋接唔接受到。而2020年嗰啲嘢佢哋冇一個即係佢哋有 planning 啦，但係佢哋冇 title 彈到出嚟，我係即係未有任何資料可以講到俾大家聽啦。 咪其實就係咁，男主角肯唔肯再拍？ 係啦係啦， 真係最關鍵。即係或者佢有冇期？ 咁 唔係想唔想咯？ 係啦係啦係啦，最重要係嘅，佢想唔想繼續做？ 唔係啊，唔係公司想唔想，公司想啊，但係即係 係啊， 俾唔俾到期你？咁又係未知啊嘛。 阿 Benedict 想唔想呢？ 佢唔係佢唔想，佢唔得閒啫。咁唔得閒冇辦法。佢個期啊真係排到2020啊，大佬。 係啊，冇辦法。咁啱啱同 咁人哋多氣拍啊嘛，係咪？咁再約啦咁啫，又唔係話一定冇，暫時冇。 到時 call 我鄭嘉穎 call 我啊咁。 再傾，再研究咁真係趁到期咪拍咯。咁而家似乎係咁啦。咁所以你就當其他啲角色咧，即係可能如果唔拍咧，就冇機會再出場噶啦，就係咁啦。 嗯， 即係佢就會客串，佢會客串嘅，客串佢就拍。 一定會，一定會。 整多集成套戲咧，就要再睇咁咯。咁所以。如果佢都係客串咋嘛，得佢同阿王咋嘛，咁其他人梗係唔出啦，係咪先？好正常。 係係 啊，呢個再睇啦。係馬仔想講。 哦，冇咁啊，個演員其實我阿王都叫班尼迪喎。 係啊 ，Benedict Wong 啊，佢叫做。 係咪咁啱啊？ 係啊。 哦，約埋啊，可能。 唔知啊。 咁啊，不過都係美籍亞洲人啦，唯一一個。在整部關於中國的電影入面 call 住中國的電影。 東方 咁就 東方啦、 啊。係東方啦、啊、東方會恰當啲呀。咁就其實再講下就呢、這個我哋見到嗰、那個隱形啊唔係怨浮斗篷嗰個叫做。怨浮斗篷就即係奇異博士紅色嗰件披風啦。咁嗰件披風呢其實一路以嚟呢都是有呢個自主嘅能力嘅，無論係電影又好，呢、這個漫畫入面都好咧，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即係有好似有生命嘅一個係啦嘅角色咁樣。咁咧，當大家即係咁留意呢個披肩嘅時候咧， 其實咧喺幾個月前嘅漫畫咧，好不幸咁咧，有一個角色咧，有個反派啊，喺另外一個空間嚟嘅反派，將佢撕爛咗，摧毀咗好多嘅法寶噶。咁啊，呢個係有少少嘅消息嚟嘅。咁啊，同時間咧，啊奇異博士嬲咗一件新嘅斗篷。 哦， 嗰件斗篷嘅顏色咧就係黑色嘅。咁啊，另外一個啊幾特別嘅嘢啊，咁啊唔知嚇其後會唔會真係有啲咁啊俾人搣爛張飛尖啊咩咁嘅情況啊，搣爛個斗篷嘅情況。呢個就唔想講太多啊！呢個斗篷嘅嘢， 冇思想嘅新嗰件黑色嗰件啊， 啊唔係㗎，都似依家嗰件咁啊，係啊，因為佢有個 screen 咧，就係綁住咗阿奇異博士嘅自己。 哦， 係啊，咁啊仲惡過依家嗰件斗佢嗰件披風。係啊，咁呢度唔再講咁多，因為大家未必有興趣知道嘅漫畫入邊嘅嘢啫，睇電影不如。唔睇漫畫啊，好多人都係咁。 嗯，好。 係啦，就係咁多啦。咁啊，呢個係我收集翻嚟嘅彩蛋，少少分享啦。 即係少少關於翻對比翻，即係個原本係電影咁樣啦，係咯。 係。 嗯。咁但係嗰個角色性格咧，或者我問下，咁其實似唔似嘅咧？嗱，因為阿Tony Stark就同漫畫呢個漫畫差好遠個性格。咁但係奇異博士性格上喺漫畫同佢依家真人做出嚟同唔同嘅？ 其實都類似嘅，因為佢哋喺醫生即係做醫生嗰陣時，多身傷自己係好大啦，好即係好揀 job 嚟做啦。其實呢樣嘢亦都係相似嘅呢兩點都。 哦，就唔係反而唔係話佢想扮到好似阿Tony Stark嗰種模式咁先咁，佢根本就係咁嘅呢個就。 係啦，係啦。 哦，即係佢呢個就係似嘅。唔係為 咗。咦呀，呢個最似係呢一點㗎喇。 哦，即係唔係改嘅，本來就係咁嘅 ,ok? 嗯 明白 ,ok? 反而Tony Stark就改㗎喇。 Tony Stark其實都少少啦，都唔係改得好多㗎啫，都係咁大，都係鍾意睇 戲， 都係鍾意 Hey Boy。佢唔分㗎嘛，但係佢嗰個哇我嘅台整到佢好分㗎嘛。 其實係有少少係Robert 去將嗰個漫畫去扭一扭佢囉。即係將嗰個依家嘅 Iron Man, 漫畫 Iron Man, 去變做好似電影咁樣嗰個 Iron Man 咁樣囉。調返轉頭囉。 但係呢個 Doctor Strange 喺個漫畫入面有冇搞笑呢？應該冇㗎喎，係咪呢？ 冇乜嘅，咁啊冇乜咁唔似依家電影睇到嗰個 form 囉，就唔會係成日搞 get 啊，成日去氹人哋，想人哋笑啊嗰啲嘢又冇乜嘅。係自大嗰度似囉，係。 係 啦。 明白。即係唔係 嗰啲笑點位啊，自己加上去嘅。 係啦，所以就問清楚下佢本來係咪咁快，應該唔係。 自大嗰度似，啲笑嗰啲搞笑嗰啲就加落去啦。係 啦。 係 啦。係啦，應該都係咁。OK, 好。咁好，仲有冇？有冇嘢想再補充定點樣？定呢套戲你有冇咩 comment 咁都得嘅？ 冇乜，我 你本身覺得好唔好睇啊？咁如果即係你自己啫，純粹係你覺得好唔好睇？ 其實 你唔 enjoy 嗱，撇除咗我所有睇過漫畫嗰個背景，其實成套戲係哇，真係好似嗨咗嘢咁樣，真係會頭暈頭痛㗎。 真係咗嘢咁㗎少少。 係呀，真係好犀利嘅一套電影，只可以咁講。如果你真係單憑你唔好睇佢之前有其他電影同佢好相似，唔好睇佢嗰個漫畫嗰個 setting 有啲唔似咁樣，呢兩點唔可以講嘅。咁啊就咁睇部電影，其實真係打開咗一個新嘅一頁囉，可以話。 OK。即係打開眼界嘅，的確係囉。 咁有呢個感覺啦，即而且確就嗰個劇本嗰個力量真係唔係好足夠。 嗯。明白。 嗯。 好，係咪咁多？ 系， 今次阿 Stanley 好似冇有冇客串咯？ 有啊，喺巴士入边。有啊。 Stanley， 佢睇嗰本書犀利啊！其實1958年，我印象唔好深刻。我睇過一次，因為我立一立佢嗰個字，我睇到嗰個字啦，跟住我即刻上網揾。我係見到我原來係一本好舊嘅書嚟嘅，而嗰本書咧又係講緊一啲嗰啲科幻嘅世，即係空間嘅嘢嘅喎。咁。 哦，真係有啲關。 咁呢啲嘢係特別㗎，係啊，係佢係專登，即係佢睇嗰本書係有關，即係好似呢、這個阿奇異博士俾阿 Ancient One 咪攞隻手指公一掂，跟住然之後就飛咗去嗰啲其他空間嗰度嘅，咪漂泊嘅，嗰啲空間嗰度囉，嗰本書就係講嗰啲空間入面嗰啲嘢㗎。 咁、記唔記得叫咩名啊？本書有冇個名㗎？ 冇抄低，我一間揾翻啊！我一間揾翻俾阿俾阿新字咁樣。 係啦，貼翻上群組啊，因為都想了解一下，如果有本真係有本咁嘅書，就應該要研究。 係啊係啊， 好嘅。 咁樣啊，係啦，佢又搭巴士咧，今次就咁啊。不過俾翻而，我覺得就冇佢閃一閃出嚟，我係。吓、呢、這个位出嚟唔系马打紧交喎，咁样我有少少，即系你谂下，之前嗰啲佢都有多少对白噶嘛，两三句对白噶嘛，呢个就呢个今次就弹一次出嚟就话吓呢个系咪真噶咁样讲呢句，咁啊就唔见咗，有少少吓失望啊，我自己对 Sandy 嘅演出啊唔好够啊， 咁佢都系客串啫，有时多有时少啦、啊。 嗯，系有阵时近视就系试过就系饮樽嘢嘅都冇对白。 系啊系啊，都会咁就冇咗噶啦，都有嘅。 系 咁都系破分嘅啫，呢个就 系、有咁啊，系好冇咁啊。 咪你蜘蛛侠嗰次咪已经算出得耐啦，一路打落佢喺度扫地啊嘛。 系 系啊， 打到烂晒，但系佢喺度扫地，但系嗰度真系影咗几耐嘅都。 系 咯，一路扫一路影住几得意。 嗰反而係好覺啊，嗰、那個就，好，原來都有出 ，OK， 好啦，咁啊唔該曬艾米， 係 啊，你揾翻嗰個書名或者貼翻上我哋群組啊，等我哋都 係啊係啊， 可能想睇下，係啊係啊， 嗯，我抄翻喺個 history 嗰度，好快揾到噶啦， 好啊，好，唔該曬， 拜拜， 拜拜， 好啦，咁新年都上埋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咁啊，新年又睇咗呢个奇异博士，你嘅观感如何？ 系，好，咁睇完就觉得佢都系 Weasel 系好劲啦， 系唔否认呢个系。 系咯，咁啊，大家如果系真系觉得系值得睇嘅话，就真系睇 IMAX 系非常之正。 喺特效必定要系。 系啦。 咁但系如果论故事如何咧？ 论故事就真系普普通通啦，都真系好 Iron Man 第一集个 feel 嘅。 咪打 Iron Man 第一集又好啲喎，做得。 系啊，系啦、啊。即系个故事朗又真系都系嗰啲英雄点样样， 投 完队员之后又吓，终于即系学咗新嘢，咁又变翻劲咁嗰啲，差唔多啊。 单线直落啊，佢今次 系咯， 系咯，系咯，咁啊。好，咁啊呢个都系啦，大家都有同感嘅呢、這个，唔系话唔好，即系有好人冇啦。咁啊计算精准嘅，如果纯粹市场嚟睇就系啦。好啦，咁啊除咗呢、這个咁有乜嘢睇到啲乜嘢有冇？ 咁同埋其实佢都有抛咗一啲所谓嘅心灵啊嗰啲问题出嚟嘅，咁但系就即系得个讲咁样咯，就唔系真系太表达得到嘅。或者可能佢只係輕輕帶過咯。 嗯， 係， 係咁。 同埋咧，其實佢玩咗好多咧嗰啲結手印嗰樣嘢嘅，不過就唔知道大家覺唔覺得佢係即係有心玩咯。 哦。 係啊，即係佢出招嗰陣時候，除咗平時佢嗰、那個一隻手唔喐嘅，另外一隻手喺度轉咁嗰招之外，其實佢都仲有其他花樣嘅。 整个盾嗰啲 喎，系咯系咯，整盾啊，整鞭啊，同埋呢个佢嗰个时间控制啊，嗰啲呢个都几样咯、啊。 嗯 嗯， 系好 系。 咁同埋佢打嗰度咧，佢一开波啊 ，Asian One 打到真系几正嘅。 佢真係打曬功夫咁樣。咁呢個喺 Marvel 電影入面就應該會比較少見啲啦。 即係真係有功夫呢個成分。 係啦係啦。 Okay? 嗯，好。咁就係咯，我大概係睇到呢啲啦。 咁如果係咁，我哋可以總結㗎喇，如果咁樣呢、這個啊呢、這個 Doctor Strange 所以係咪？ 係 啊。好啦，咁就等下馬仔講啦。聽咗咁多位啊，即係咁唔同角度啦，又神秘學啦，又呢、這個原著裏面又對比啦，咁樣咁又同翻咁電影先比電影又如何啦？咁好啦，咁啊等下馬仔總結下。 我就覺得係喺嗰個，即係點講咧？佢冇，如果咧係純講話畫面上咁呢套就靚啦。咁、如果你話純套一套戲咧，我覺得係佢係揀咗四平八穩，冇乜話，即係走咩特別路線，佢就照做一次佢咧過骨咁咯。我覺得 穩陣嘅，穩穩陣陣咁。 嚇、啊！咁但係因為佢如果佢同其他 Marvel 電影比咧。佢就即係樣樣都唔係話特別出眾啊！即係除咗畫面啊，我意思係，因為佢其他所有嘢，即係個無論笑料啊、打鬥啊，即係佢全部所有嘢，其實佢即係其餘可能佢其他 Marvel 電影有啲都會令到你有深刻印象。咁呢套其實係除咗佢嗰個啲畫面，你會覺得好犀利咗，但係你其他嘢係唔會點樣有咩印象咯？ 即係唔會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一幕或者一個 scene 或者一句說話，你會哇好記得嘅咁，呢套冇啊？ 問呢、這個啦，咁頂盡係你覺得佢喺個空間度飛嚟飛去嗰段咯，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啲空間飛嚟飛去，咁其餘好多之前啲戲都有，不過佢而家啲特效勁咗，所以覺得你會覺得畫面勁咗。 咁你其實而家啲特效戲每個月都有進步噶嘛？你同上呢度比，當然已經好好多了。嗱，你好似我哋傾嘅就有提過咧，話即係你 even 話蟻俠咁啊，咁啊蟻俠有嘢你記得喎，最少係嗰、那個即係個蟻俠個 friend 喺度成日喺度同咪嘴配翻音， 咩喺度嚟啊？ 係啦，嗰樣嘢就影響到連有第啲戲，即係第啲即係亞洲嘅一啲嘢，都竟然抄呢啲嘢啊嘛，係啊。 系啊，即系你会有一样新嘅个表达，有一样嘢，你会觉得哇，但系好劲喎，呢度又出咗嚟咁啊！ 唔系讲古仔，又唔系讲啲乜嘢，系佢嗰个拍法有样嘢， 系啊，即系做嗰样嘢出嚟， 系啊，样嘢你啊，几干喎，咁啲人都会模仿嘅咁。咁今次呢套戏系咪就系缺乏咗少少呢啲咧？ 系啊，类似啊。咁你其实即系点讲咧？你银河守护队。即係啲笑啊，台啲老歌啊，即 係 如果好方面啲人記得，咁你唔好嗰啲人咪唔鍾意佢臨尾突然間跳舞嗰啲呢？ 哦，呢啲 minor 啫。 咁你但係你本身都有一樣嘢好爆出嚟，你覺得呢套戲創咗啲會突然間咁樣話有，咁你會覺得有印象。咁但係呢套似就反而冇乜邊樣嘢會令你好深刻印象。 喂，玩老歌成變咗潮流啊！而家成係好，即 係 唔係講科幻片喎，第啲戲都有攞咗呢樣嘢㗎，係啊。 不過當然我覺得攞舊歌呢個又未必係話佢興起嘅，咁同期都有已經有啲其他嘢嘅，不過 我知會有，但係係我係講係佢嗰即係 Marvel 啲電影嚟講，即係有樣嘢走出嚟， 佢令到呢樣嘢流行咗啊！ 嗯， 即係你有人做，但係唔流行啊嘛。 嗯， 即係佢令咗樣嘢流行啊嘛，咁你即係你會見到之後又喂都已經係。迅速已經有幾套戲都係咁啊嘛，而家講緊呢樣嘢啊嘛。 嗯 嗯， 唔係話以前從冇人做，但係以前人哋做就唔興嘅，即係冇乜特別啦。佢玩完咯咁樣，咁但係佢呢個就係好明顯，佢玩完就好多人跟啊嘛，個分別就係、 是。係嗰陣時咪嘴，如果你話啲港產片好多都有嘅。 都有㗎，咁但係嗰時冇興到啲乜嘢㗎，咁但係佢呢個就令到呢樣嘢興起上嚟啊嘛，就話你記得咯。好記得，你話個咩托馬士火車頭嗰度都記得啦，成日呢樣嘢啲人都 哦，係啊，係啊， 係咯、 啊，一套蟻俠唔係啲咩好大製作啊，以 Marvel 嚟講算細嗰套啦，係咯、 啊，係最細嗰套啊，最 咁同死侍啊都會有好多位你會記得係嘛？ 嗯， 係、啊、 死侍就通常喺佢嗰隻細手嗰度啦， 好低能手啊，好多 咁呢個銀河守護隊又係阿 Star-Lord 搞隻手指上嚟啊，隻中指。 Star-Lord 就成個 character 呢樣嘢初初諗住嘩整衰曬咁啦啊點解睇完冇衰仲好鍾意大家 係 啊簡直認定佢就係呢個啊哈利信福嘅接班人咁呢個已經係好深刻啦呢件事 越嚟越上身啦佢做完啫 佢上曬身嗰度都冇咁似而家 我真係覺得點解唔揾佢做 In the End Zone 同埋做 Han Solo， 我真冇理由啊！真係唔揾佢係冇理由啊！真係。 係。 唔係，我覺得佢連個咩 Bay Runner 都應該可以揾翻去做，使咩使咩做後傳？直接做翻都得，直接佢做翻啊，説服個角色做翻 OK 嘅，我覺得。好，咁啊， 系啦，咁呢套系啦 ，Doctor Strange 我就覺得系冇一樣嘢係令到我好深刻咯。 嗯，即系佢又唔係唔得，佢得，但系即系但系又冇一樣嘢係好突出。 哈哈，咁如果係即系如果 Marvel 電影嚟講，咁因為已經食咗佢其中一套，咁一定睇咁。系啦，咁就係咁咯。咁我係覺得一般般咯。如果我自己評語啊， 佢著數在呢樣嘢，因為我都見坊間好多人都話咧，如果唔係咧，佢未必會睇。咁純粹就因為睇開呢個系列，咁啊冇人搣咗㗎，即係咁咯。 啊，同埋我見到個評語咧，出邊個分都特別高嘅，如果正常，即係如果以咁嘅質素嚟講，如果唔係 Marvel 電影咧， 係高咗 㗎。係啊，就冇唔會呢個咁高嘅評分嘅，我見到真 係。的確係加咗分，可以講。 咁呢個我諗都係 Marvel 成功之處囉，我覺得係。 啊，咁都係。 係囉，咁其實我都係睇完，我覺得如果覺得 Marvel 我 plan 係做得好多，就係得呢樣嘢我睇完返最深刻印象就係。 原來都知㗎啦呢樣嘢。 係囉。 嗰個捆綁式嘅銷售方式。 哈哈。係囉。 咁冇啦係呢啲呀。 係啦，係呢啲囉。 咁我補返啦，頭先我話嗰、那個你話雷生春又好，你話灣仔街市都好啦。其實呢種建築物呢有個名稱叫做 Steamline。Steamline Model 其實就係咁㗎。咁其實你會見到嗰啲火車頭呢，你唔見咩有啲火車頭設計成個月子彈咁樣。 係。 即係圓嘅個嘴成係一個波咁㗎，一條香腸咁㗎。有冇見過？有冇見過啲設計啊？香港梗係冇啦，但係 design 應該見過啦。咁 即係蒸汽火車頭嗰啲啊？ 係舊嗰啲咯，係啊係啊。 OK。 咁跟住嗰啲大廈咧就好得意嘅，佢永遠啲角位咧就係圓嘅。 係。 係啦。咁或者你見人哋啲旅行車都係啦，圓噶嘛，唔係四方噶嘛。咁同埋仲有啦，你見啲老爺車啦，好圓噶嘛。其實呢啲都係即係一眾咧，呢啲都叫做 streamline modern 嘅一個設計。咁而香港。應該最出名的就是呢個天星碼頭嗰個碼頭，就係好似嗰個弧形咁樣。咁其實咧，你話雷生春又好，灣仔街市都好啦。其實原來香港有一段時間咧，都幾中意起呢一種咁嘅形式嘅嘢嘅。咁你會有時見到有啲舊樓都係嘅，有啲好舊嘅舊樓啊。你發覺啊，點解佢嗰個角係一直係圓嘅咧？咁樣咁原來圓角呢個本身就係呢種叫 streamline modern 嘅設計。咁原來香港真有好多舊樓咪都係咁嘅。咁所以佢其實捉呢一樣嘢咧，佢冇錯噶，我真係要講一次啦。呢個的確係香港某一個時間嘅一個建築特色，咁但係當然唔係而家啦，係啦，而家就唔係啦，冇特色嘅啫。而家點個玻璃幕牆啫嘛，有咩啫？係全世界都係咁樣嘅咧，而家啲新嘅其實咁即係有人話佢好似老土，但係咧我就覺得咧，當你睇一啲荷里活電影嘅時候咧，你唔可以要求佢嗰個香港係真實嘅。 是啊， 即其实佢嗰个永远系佢心目中嘅一个幻想中嘅一个香港，系一种浪漫嚟嘅。你要咁样嚟理解，就唔系话点仲谂到我哋仲系好似古代咁啊？ 系有帆船啊嘛， 帆船啊，点解女人裹着旗袍咁？即系其实呢个就系一种浪漫咯，即系喺外国人眼中嘅香港咯。咁其实佢系咪唔知道香港真系点？其实佢知嘅好多，咁香港咪一个好新嘅城市咯，咪全部玻璃幕墙咯，咁过瘾咩？咁呢个唔觉得香港噶？如果你画一大栋玻璃幕墙嘅 城 市，唔系咁啊，系咪先？嗱，你反而咧画啲好即系好香港或者好旧香港嘅嘢，你就会感觉到，即系嗰啲旧楼啊，系咪啊？嗰啲好咩飞机，哇，嘣咁样睇大顶飞过， 啲招牌啊嗰啲， 系啦，而家冇晒啦，系咪先？九龙皇帝嗰首字画到成街系啊，或者个梦墙啊。好多啲貼滿曬一模一樣嘅 poster， 咁你睇《功夫機動隊》咪就出現曬呢啲嘢嘛？咁其實呢啲嘢係當然有啲仲喺度，咁但係九龍皇帝嗰啲冇啦，係咪先？喂，飛機喺你頭殼頂飛過冇啦，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香港嘅特色嚟。你只可以話咧，香港嘅特色而家自己越嚟越少，反而咧人哋外國人咧係懷緬緊一個舊香港，其實應該咁樣理解。咁係咪話即係嗰個香港一定要符合到現實嘅香港？我覺得又未必需要，係咯。即係你講個現實香港嘅 PC 鬼佬，其實反而唔係好啱 feel。 嗯，同埋咁佢嗰棟嘢係舊，我覺得有咩問題？咁佢嗰棟嘢應該喺香港係有好多年嘅歷史咯，分分鐘我覺得應該再舊啲嘅嘢更加啱添。 佢又我覺得唔係覺得佢舊嘅，都覺得佢即係好怪咁咯，係咪真係好難嘅？因為我哋自己香港人係唔中意香港嘅，佢講啊。你反而見到其實喺個戲入邊咁重視香港咧，你覺得好怪嘅。 笑啊嘛！啲人話聽到係香港， 即係點解三個聖所其中一個竟然係香港？咁佢唔好彩，佢唔係攞咗個公廁啫，係咪？佢攞到哭公廁個樣嚟整，真係好笑啊！真係嚇，攞灣仔公廁個樣啊，唔係街市啊。咁變咗你其實香港人本身又有幾愛香港啊？即係當你見到香港出現喺荷里活電影嗰陣，其實你唔覺得係即係有啊犀利喎咁。咁你仲覺得係好滾啊咁嚇，冇辦法啦呢啲，冇辦法，即係你要問下自己點解啦，即係點解當你見到香港嗰陣，你唔係覺得有咩光榮，而反而係覺得好笑， 係覺得好 cheap 添，有時見到整到， 係覺得好 cheap， 係啦，成件事 cheap 曬， 係啊，嚟咗香港好 cheap 喎，成話， 係啦，即係嗰啲聖所嚟喎，唔係廁所喎，即係香港咁樣嚇，點會香港有個聖所其實唔？唔知啊，咁又冇话唔得嘅，咁话咗香港系咁多年啊，英国殖民地系嘛？你唔知道英国又有冇整咗啲咩结界喺香港嘅？其实你点知？其实英国有好多呢啲黑魔术嘅嘢，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咁啊呢啲啊，其实香港有冇落咗啲嘢嘅咧？咁我话有，又何尝系一个唔可能 咧？系咯， 系咯，你当香港系一个咩地方？其实香港曾经何时好重要，国际好重要嘅地方，其实唔系曾经何时，依家都仲系，不过大家。永遠自己睇唔起自己嘅地方，睇唔起自己嘅人，冇辦法。好，咁大家了解翻先，其實係一個好正嘅設計嚟嘅，呢、這個叫 Streamline Modeling， 咁得閒去下啊雷登春啊飲下涼茶啦 ，OK？ 啊，係漏咗做一樣嘢補翻。 嗯，係 係係，唔係補翻漫畫設定嘅，其實柯道馬無個外甥女人嚟喎。 點解嘅？ 嚇，係啊，即係佢其實漫畫版阿道馬無係喺。点讲咧，都一个个头着住火咁嘅人嚟噶， 即系冇咁怪兽嘅。 佢唔系应该唔，我唔知道有冇第二啲状态啦，但系唔系一个咁嘅巨人，唔系人形嗰个巨人话。 咁细路女直情系普通人咧？ 人样咯，最主要佢外甥女。 有冇怪色嘅？冇啊，蓝色、绿色定紫色咁。 我冇啊，啲头发我叫白色，嗰啲衫系紫色咯。 但系个样系肉色嘅。 肉色嘅系啊，跟住系反而系变咗系佢中意阿多他章，系佢条女嚟嘅，反而系。 竟然系咁，哦，咁样冇办法啦，咁唔怪得 friend 到啦，同阿朵妈妹，原来都系啲系啲亲戚嚟嘅，搞下搞下。 系啲亲戚嚟嘅，沟个沟个外甥女搞掂啊！ 点会有外甥女咁奇怪嘅咧？佢 系啦系啦，我话点会外甥女？ 呢个奇怪啲呢、這个。 吓、啊，咁佢低啲，佢呢个做到好似即系唔系人咁啦，一个万绿色咁样特效一个巨人咁啊， 系咯， 系啊， 好难想象下呢样嘢， 吓点解会有人样咁样变咗系啲亲戚系人嚟啊？ 点解咧？定系其实佢以前都系人嚟嘅，又系呢啲咁吹水咁，后屘 就喺个空间吸收嘅能量变咗样噶嘛？ 系咯，任你讲嘅咁有时系咯， 系，系啊，系咁啊，系啊，咁佢呢度唔同啊，呢度变咗个女医生系个女朋友啊。 系啦，其实嗰唔系医生嚟噶，系嘛？嗰个护士嚟嘅。 佢话系护士咯。 但系嗰个护士咁犀利咯。 系咯。 系咯。 我唔知道，我觉得佢似医生多啲，我搵帮咩？佢帮佢搞一啲嘢要。 系咯系咯系咯，佢话系护士嚟嘅啫，其实系咯。真系犀利啊！啲护士。好，咁样、 嗯、 好啦，咁 系咁多啦。 再睇啦，其实冇限，即系如果要补完啦，好多嘢嘅。咁啊、嗯，再睇下之后有啲乜嘢先啦。咁当穿越都有好多嘅动画啊，好多嘢嘅。 是反而有啲广告搞笑啲喎，我觉得反而系啦， 可以讲两句啊，系啦，都可以讲两句嘅。 同埋佢播翻美国队长三位画面之后，又话点样医嗰条友啊，又伤得好劲啊， 伤晒啊嘛， 系啊，个机械手断咗啊，白奇一嘢又话我唔系机械工程整唔到， 我唔识整呢啲啊， 系啊。系咯，反而我觉得有啲广告台佢走去推套戏，我啲我嗰时好笑嘅套戏入边，反而我觉得系。 唔系佢真系出上人哋啲节目嗰啲好笑啫，咪咩搵个臭细路啊嘛，生日会我睇过啦。 送走大你嘛？ 因为细路话嗰啲咁渣嘅，你嗰啲扭波嘅，佢整个空间懵咗，懵咗 一死。唔系越嚟越少啊嘛，少下一个，少下一个。 跟住我老豆翻嚟演我仔，嗰个嘢好笑啫。 系，唔系即系佢平时上节目嗰啲，佢讲嗰啲好笑啊。 跟住佢同阿边个啊，同阿 阿霍金啊，霍金嚟緊就做 呢、 這個咩啊咩咩啊？ 呢、這個好笑啊！呢、這個 咩 怪獸 怪獸家長 怪獸與他們的產地， 怪獸家長與地產啊嗰度啊，係記錯係呢個名嗰度。咁嗰套就即係佢坐埋一齊訪問嗰陣，佢叫佢兩條友變魔術嘛，攞本即係嗰啲好 cheap 嗰啲咧，攞本書本書 白 色嘅，跟住剪兩件，佢吹一吹就變咗有公仔，跟住佢叫下 Doctor Strange 就嗱，我俾支魔法棒你喎，咁樣俾支 Harry Potter 魔法棒，你施個法術咧，跟住變咗彩色喎，咁我玩得幾搞笑嘅， 真係好笑。 卡龍嘢做得好咯，其實係係 啊， 呢啲做得好啊。咁同埋呢個香港啊，香港嗰個隧道口啊，使唔使講兩句啊？嗰、那個廣告牌咧，咪即係嗰個 啊？你話要睇啊？睇， 唉，犀利啊！即係整個停車場扭曲，但係咁我都覺得 O K 嘅嗰個。咁但係啊，點解啲訪問講到好超勁嘅咧？又係立體畫，嗰幅畫嚟嘅咩？嗰都係揾幅相改嘅啫，係嘛？ 唔係畫出嚟嘛？ 即係嗱，如果你同我講嗰幅嘢竟然係畫出嚟咧，咁我都五體投地。但係真係唔係啊嘛？即係其實揾 Photoshop 咁整嘅啫嘛，咁其實好難整嘅咩？又講到又要整個訪問，講到好勁，又漫畫夢咁樣要講到嚇，我唔好明喎真係。嗰度我有少少係咪唔過咗其實咧？有少少 就 Photoshop 關漫畫。 哦，唔係，因為整嗰個本身係畫畫漫畫啊嘛。 哦， 即係以前啊，邊個啊？叫咩名啊？個 上官小寶啊嘛。 個仔啊。係 啦。 系嘛，即系出过呢个咩拳王漫画嗰个啊？ 系啊系 系啦系啦，同埋呢个头文字 D 系嘛？系咯，唔系咁佢哋以前系出漫画嘅，咁而家走咗去整 3D 画啊嘛，即系嗰啲人走去影相嗰啲 3D 画咧。 系， 咁嗰啲系 OK 嘅，咁但系我讲呢幅特别，呢一幅冇乜特别咧，系嘛？ 嗯， 系咯，唔知啊，咁都讲得差。 唔系画就我唔知咩啊，我好多时都啲公司唔使搵条友整，话咩都啲公司出用好多啲咁嘅嘢。 唔系，佢话最难度最高咧就系、是。每一次嗱，佢而家佢唔係第一次整啦，之前整過復仇者整過咩？佢話每次嗰埲牆個色都唔同咗，一樣越污糟喎。 係 呢個就係個難度。 係咁咪每次臨做之前都影幅相快再對咗先。 係咯，你用翻同一幅外牆相先至會有呢個問題啫。 卅年前影嘅話， 你每一次影一影唔會有問題啊？呢、這個我唔 卅年前影咗又用去多幅相啊？ 唔當然啦，佢要 match 翻佢嗰層樓 exactly 咁嗰樣嘢係要有少少。技巧嘅咁，但係即係咁啫，即係咁啫。 唔係，佢睇一次咪得咯，都係。 即係呢個唔係一個藝術上嘅技巧啊！即係我意思係，係 啊， 係咯，係咯，當然要做啲嘢啦，係咪先？你執幅 Photoshop 都要做啲嘢嘅，咁但係係啦，但係唔係話好高超嘅咩咁？即係點解會做個咁嘅訪問？我嗰度我睇到少怪怪地，係咁啦。好啦，咁啊，咁啊，艾米啊，覆翻啊，佢話原來佢頭先講話 Stanley 喺個睇嗰本書叫做1954年嗰本叫做 The Door of 呢、這個。perception 啊，系啦，系啦，咁群组有噶啦，咁睇下大家有冇兴趣睇啦，咁有埋 wiki 资料添，系啦， 嗯， 系啦，咁啊睇下，咁原来好旧嘅书嚟嘅，咁原来佢喺啲戏入边咧，个角色只不过喺度睇紧本嘢咧，原来本嘢都唔系是但攞本求其攞本嘢嘅，咁原来都系有 meaning 嘅，好多时都西片就系啦， 系， 你俾香港就未必啦，求其攞本嘢咯。或者佢攞本即係睇翻另一套劇咁啦，即係例如無線劇咧，佢咪好中意揾啲第二套劇、第二套劇嗰本雜誌咁嘅，好中意咁樣嘅。 或者電視播緊第二套佢哋啲劇咁。 另一套無線劇，或者佢幫襯咗嗰個另一間公司係另一套劇嗰間公司咁嗰啲，好興奮。咁啊，其實呢個就當然就純粹串聯啦。咁但係西片好多時咧，個角色就算只話閒時睇一本雜誌又好，攪緊本書都好咧，好多時都有少少關係。同埋個封面可能有個字寫住啲嘢，同個其實同個故事有關係。咁啊，原來 d e p 下咧有好多呢啲嘢嘅，咁樣係咯。 嗯。 當然我唔知呢本書係咩書嚟㗎，咁但係大家可以睇下啦，有埋 wiki 啊。係。 係。 係。 嗯。咁差唔多啊，應該。 係。有冇啊？有冇再有補充？ 好啊，差唔多我補充完啦。 係啦，咁頭先咁多位都有各人有唔同嘅意見啊，咁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有多啲深入啲嘅。理解啦，對套戲可以啊，就唔係就係睇下打下咁就算啦，係咯，係啦，乜打啊，其實都係，即係玩下燒餅啫，喺度放燒餅嚇， 係打下圈咯，就係嚟掟咯， 嚇咩啊？啲燒餅都嚟掟，係啦， 係啊， 即係佢呢套其實最應該合作嗰套係 Pizza Hut 係咪應該？係 啦。 喺度將個麵粉咧喺度猜，跟住轉啊嘛，係咪轉變咗個 Pizza 啊？係有關係啊，已經整咗幾個啦，咦？ 阿博士，請問你呢個係咩名堂呢？上面點解見到有啲唔係平時嗰啲 ham 啊芝士嘅？哦，呢、這個奇異果披薩啊！咁係咪咁？咁樣 ，OK， 好 ，OK， 好，咁啊。啊， 或者系佢喺度攞个披萨嚟挡咁样，但系其实嗰啲就系啲酱料啊、馅料嗰啲咁样咁黐晒落去。 冇错啊，唔系，最奇怪就反而真系有攞嚟卖广告，嗰系益力多啊。 系啊， 系啊，其实佢又唔系话好明显见到啊，喺个戏入边系咯，即系都系嗰个广告牌跌出嚟咁啊嘛。 系啊，同埋佢个广告牌系唔系净系。即如果你只一個益力多咁樣嘅型咁樣嘅廣告牌咁係好易影啊！佢又唔係佢又有啲字咁樣寫埋落去，咁即係嗰個牌只不過係個牌中間有個益力多。 即如果唔講，你又唔好唔覺得係一個植入式，係啦。 係啊， 我唔 覺係啊，嗰個好快嘅。 即唔係蒙牛咁啊，拉起嚟飲。 係啦， 我唔係我咪做翻成即幾十秒嗰個廣告就影咗樣嘢嘛，嗰啲我冇，係咯。 要衝去買益力多嘛？嗰、那個博士係嘛？跟住偶遇上另一個人嗰啲咁，整翻一次個陽光檸檬茶嗰啲，要翻。 唔係或者去到跟住無端有益力多咧，攞嚟飲飲先嘅先施法啊嘛。 係係，喂飲完有翻曬體力咁，仲要對住個鏡頭講，係咯，即刻醒曬噶嘛。OK， 冇咁嚴重今次只不過係叫做。是咁耳出現你都唔覺嘅一種，咁但係哦原來益力多係有俾錢嘅，因為睇到益力多廣告嘅，大家係喺電視係咁啊，好啦，咁啊冇啦，其實好多好多碎濕濕啦，但最多補多兩句啊，原來開頭個故事初初成個 setting 係同呢個故事完全唔同㗎 ，OK？ 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啊？佢話最開頭原來係應該喺呢個復活島啊大戰墮媽母嘅， 係啊， 冇錯啦，就話同埋佢哋去咗呢個第四度空間，咁其實呢個真係時間嘅空間啦。好多唔同嘅嘢咁，大家可以即係上去 wiki 啊，各度都其實有講翻好多嘅製作過程裏面嘅，即係啲唔同嘅概念嘅。咁當然呢啲冇，佢又唔係講到詳細啦，即係叫 Steve 講少少咁。原來開始嗰陣成個故事個擺法啊，嗰樣嘢都好多大分別嘅，原來咁樣。 唔係，因為我覺得其實 Doctor Strange 個原本個故仔係比較老土啲嘅。 就係嘅，係嘅。 係啊，即係上山學藝，跟住個大師兄。 系冇好合 反咗，跟住变咗叛徒，跟住之后又同门争到盟主咁咧，跟住喺度整嚟整去咁嗰啲 上门啊，就系嗰啲古仔啊。咁就唔识呢个后来先人学嘅人做咗掌门啊嘛，哇！呢啲老土到爆炸嘅，唔系即系当然呢啲剧情无端用做紧嘅呢啲。咁其实将佢而家就改咗咧，系唔系讲呢啲嘅，系一个信念上嘅差别。咁呢个的确系提升咗嘅。 哈哈，咁變咗好啲咯，我覺得其實呢方，如果以電影嚟講，呢即係唔計佢拍出嚟個點啊，咁佢諗咗呢個橋轉咗呢個係好啲嘅，我覺得。 係啊，其實佢改咗好多次古仔㗎啦，都唔係話 day one 係咁嘅，即係改嚟改去，改嚟改去咁，咁都係希望即係有個好嘅版本咁。當然啦，有時越改又未必越好嘅，咁但係佢哋其實唔係話即係好簡單就有個咁嘅故事，都係改好多次，咁啊。當然冇話 perfect 嘅，咁啊睇下大家即係如何啦。咁如果講票房講成，而家暫時完全冇問題嘅。OK， 咁啊，即係同埋娛樂性出發嘅呢度絕對 OK 嘅。係 係咯，即係其實佢咁樣改嘅已經係好啲咯。我感覺上 就冇錯冇錯。好啦，咁啊好啦，咁啊之後大家睇啦，《雷神三》同埋呢個不過呢個嘅嗰、那個咩話加啲加嚟時就冇多嘅 Strange 好似係嘛？ 啊冇應該， 嗰度就可能反而會楞到去，會唔會係啊滑嘟嘟啊？我哋叫即 係應該 係即係滅霸定 滅霸 係啦，所以叫做滑嘟嘟，因為有啲人話就係兄，即係嗰啲咩同兄弟啊，有啲人話。大家知唔知滑？ 啲親戚關係啊，最係。 係啊，麥當勞叔叔個 friend 嚟嘅，都係啲男仔嗰個肥嘢咁。 係依家啲人應該唔知啊。 有啲人唔知啊嘛，阿小飛飛我聽過係。 识啊， 识啊，唔识啊！唉，而家去咁多麦当劳都唔识，真系可怜。 好，汉堡神偷都唔知边个？ 唔知，系啊，系。咁我觉得啊系咪啊滑嘟嘟应该搵到汉堡神偷帮佢偷晒咁多粒汉堡只啊，帮佢啊。 系。 佢就顶翻上冇包核底啊。最后搞到唔够打，要复仇者要最尾请到个一路冇隐藏嘅人物出场去对付佢哋，就边个就麦当劳。 唔系，请饮奶昔喎，应该滑嘟嘟佢请奶昔。 咁佢唔饮奶昔咁啊，放工就食汉堡包。 系啊， 你都可以有钱买嘅，咪最尾要搵麦当劳叔叔出嚟对付翻佢哋啊？系咪最后出场啊？麦当劳叔叔竟然啊？ 咁啊，或者啲朋友請翻呢個咩啊？請翻呢個家鄉雞啊，上將出嚟。 唔係家鄉雞，但係麥當勞想亂鬥。跟住仲有呢個披薩盒啊，幾間嘢嗰啲代言公仔嘅。 披薩盒有冇代言公仔嘅？ 披薩盒好似有條女嘅。 哦。啊、即係 call 埋 Wendy's 啊嗰啲啊。 我唔記得啊 ,Wendy's 係個得意妹㗎嘛係囉。即係有個咩快餐店聯盟出場。係咪出場打喎、啊。因為佢有個人出嚟搞事啊話嘟嘟啦。係囉。因為戴嘅手套好勁㗎嘛。好咁我當期待啊希望遲啲拍到冇嘢拍麥當勞叔叔都拍返到電影㗎 ,ok? 好。 要啊 係要啊就成日好可能講第啲㗎喇講曬啦 ,Switch 冇去講啦 ,ok? 好好啦咁大家上返我哋群組應該都會貼返好多補充嘢嘅之後都呢都大家可能大家聽眾聽完都可能好多大量嘅資料㗎咁大家記得返嚟我哋群組睇啦。好啦咁就講第樣啦咁今個禮拜仲睇咗啲乜嘢呢講下講係咩講下係啦。 嗯講邊樣 係有乜嘢 係咪講鹹蛋出嚟 鹹蛋出嚟、哦、可以嘅咁其實今個禮拜有兩個女兒要講下嘅，咁啊鹹蛋超人啊 ，Oppy 就有個珍寶珠啦，係咯，係啦，咁嗰個就終於而家係咩啦？今集扮靚女啦，變翻長頭髮又剩咁啊，咁啊個男主亦都肯定咗佢嘅存在啦，即係話原來咧佢可以唱翻嗰只好似嗰只哼翻嗰只歌咧，同佢和翻喎，同佢嗰只佢成日喺度吹嗰只歌啊，嗰只吹口琴嗰只，咁佢唔知咩，佢而家今次嗰個變翻做原本嘅 Oppy 個狀態咁跟住佢一路打係播住嗰隻歌喎即係播住佢嗰個就喺度吹嗰隻歌喎。咁所以嗰條女呀代替咗嗰個俄羅斯妹呀。 係咁呢個都唔係問題佢嗰個架撐嗰樣嘢先係問題。 咪呢個都係問題嘅好多人頂唔順佢又攬住嗰條女覺得好嘔㗎大佬唔知 係咪 咁同埋我成日覺得呢嗰個咁嘅樣衰核突佬呢其實係咪先係佢個真愛嚟㗎個大婆嚟㗎 咁樣 咁佢個星球追就係呢度啊所以點解成日想怼冧嗰條女啊點解之前又怼冧嗰個俄羅斯嘅搶仔啊 都似啊。 係囉哇條友啊成日走去搞啲地球女做咩啫佢個星球可能係機㗎嘛全部都係。係咪會唔會係咁樣我懷疑個故事其實係咁樣。係囉大婆嚟追返個老公喎成日走去搞啲搞佬啊搞完俄羅斯妹啊日本妹啊。佢成日都搵把刀想劈個珍寶珠啊！anyway， 咁竟然咧嗰個核突佬咧，後屘佢打低咗之後咧，係連佢嗰個紅色版本嗰個變身器都消失埋嘅。咁到底之後仲點打咧？佢係咁啊，變唔到咯。 佢就變翻真樣啊！要 佢變嗰個真樣唔使變身，唔使變身器，佢用唔到嗰啲卡啫。咁啊唔知啊，咁啊咦咁做咩亂噶？如果係咁，又唔係喎，有下一集嘅。咁但係下一集又開始變翻搞笑啦。咁你睇啦。OK， 係啦，咁啊頭先馬仔提過啦，最大問題係把劍啊，即係佢嗰個 Ops 個原裝狀態咧，原來佢完全冇用過任何咩死光，佢所有嘢都係靠把劍射出嚟嘅。 哦，係， 即係唔知跌咗把劍點算啦。咁 就係神兵啊，即 係神兵超勁嘅，佢平時嗰把變身嗰陣攞出嚟嗰把就叮五大把，即係玩具嗰把啦一樣嘅。咁但係個超人揸把大咗幾個粒咁大。咁好大個盤喺度轉個盤個盤最奇怪一樣就係咩上面有四個好似 logo 咁嘅嘢。咁你睇真啲其實幾個色嘅即係唔知係紅藍黃綠咁啦直情係呢幾個。咁寫住乜嘢呢咁其實你睇寫住嘢唔係 logo 嚟係呀嗰四個 logo 其實係個字嚟嘅睇真啲係咩就係呢個地水風火即係佢又唔係寫地好似寫土嘅土水風火啲中文嚟喎。點咩變 態第一個用中文字嘅鹹蛋超人 啊。冇錯啦。我嗰日佢應該叫奧特曼啊，如果係咁佢應該係啦，用中文嘅嘛，第一個用中文字喎，真係邊個星球嘅真係好厲害。咁當然佢嗰個劍一出就冇得打嘅，嗰隻怪本來超勁啊，佢連呢個變成 barrier 啊、撈啊、左飛狀態都唔夠抽，咁竟然把劍一插落地下咧，就已經有光震過咧，就打爆咗佢嗰個斯丹嘅盾。兼入打落隻怪度嘅可以即係打爆佢仲要打埋佢。 係未出招已經打爆佢火就。 係啦冇錯啦打爆佢火就跟住佢再搵埋劍一肥嘅條光佢成隻爆埋。咁就冇啦就係咁就埋單就幫佢兩招嘅。咁勁。咁就早就唔出係咪咁唔知佢啦。唉咁就總之就係、是。嗱佢唯一呢個超人之特別嘅地方就係呢出完 high part form 先出返普通版囉。 係調返轉嚟出嘅話基本型法最後先出。 係啦咁馬仔話咁呢個都算係創新嚟嘅。 咁我話不如下一套直情做完最尾一集先至做尾二一集，一路咁調轉播啊，可能咁得唔得？ 即係唔係咁？即係好似 D.K. 如果開頭係咁變其他行，其他蒙面超人最尾一集先變翻佢自己嘅樣啊？ 即係一路都唔知佢真樣係點啊？ 係啊，最尾先翻變翻我把曲樣啊？ 係嘛？咁會打 O.K. 咩？ 唔知嗰只。 即係你話係一個真啲嘅出場序啊？定係話係咪好特別？ 係啊， 我唔覺得好特別咯。係咯。咁啊， 咁冇嘅， 咁啊同人唔同命嚇，咁呢個珍寶珠就冇咩人中意嚇，好可惜嚇。即係其實佢以前都係做呢、這個呢、這個 Sailor Moon 啊音樂劇，佢係做呢個水野亞美嘅。OK， 嗯， 係啦，咁佢已經係五個裏邊算好樣啲嘅，有 Sailor Moon 嘅樣都唔得嘅，其實。 哦 ，Sailor Moon 有邊似個樣得㗎？其實 都唔係，先前嗰啲音樂劇嗰啲好高多都好靚㗎。 系咪？唔系应该拣啲冇咁靓嘅，整个 Sailor Moon 佢反而音乐剧嗰啲女靓喎，咩原之内嗰啲咪全部系做 Sailor Moon 咯。 嗯， 即系做完 Sailor Moon 之后做咗明星噶，即系成做好多戏做嘅啫。系啊， 嗯， 喺嗰度出咗好多明星噶，即系头嗰几套咯。一后屘就当然越嚟越，即系近年咧就夹啲啦。咁而呢个珍宝珠就系做个水野亚美，咁佢已经系嗰时五个入边算好啲，唔系嗰时又细个啲嘅。 嗯嗯， 咁啊变咗睇落咪只脚幼啲啊，咁长啲咁咯。咁佢只脚其实系好幼嘅，唔系我点会叫做珍宝珠啫？ 嗯， 一个头好大，个身好似碌棍咁咯。咩anyway， 咁呢个诶，需要睇就睇啦。即系有一集特别啲，就佢变成终于变翻原装嘅 Ops。咁但系呢个我中意佢呢个样多啲嘅。 系 系啊，即系似翻个咸蛋超人啊，冇咁复杂啊。系啊系啊，咁啊呢个样我反而觉得套好啲。系咁啊，大家中唔中意？大家系啊。好啦，咁另外嗰个女主角就係呢个蒙面超人 XA 嘅女主角啦，咁今日兼夹啊，今日就佢正日生日，唉， 几多岁啊？ 吓，廿岁啊，好似 廿岁廿一啦，好似 吓，唔知廿岁定廿一啦，咁啊冇， 即系差唔多啦，系啊，即系十八廿二啊嘛， 唔知佢系二十转廿一啦，一定系十九转二十啦，系即系咁上下啦，系嗰啲年纪又唔使计得咁准嘅。都是十八廿二嗰头 OK 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又唔系变残就得啦，最紧要重点啊。咁啊今日生日竟然咁啊，大马仔都已经睇咗最新嗰集啊。 第五集啊，咁啊，其实开头以为有个反定啲咩，因为我都系冇字幕版，我唔知系咪会错意定咩，可能讲错啊。因为我都系斋睇画面嘅。咁啊，唔知有个反定咩咁，又话有嗰啲病毒咁啊。即系个叫唔好救佢咁啊，主角想就医佢咁咯。吓咁啊，佢跟住佢哋又查到咁啊，可能以为佢就系即系变暗黑主角个变身者， 以为黑头发嗰、那个。 吓吓，咁但系后屘之后咧，哦，同佢即系佢嗰个暗黑主角变，即系咁走出嚟打咧，跟住呢条友就走出嚟，即系唔系啦。 哦， 系啦，咁嗰条友既然系。变即变身咧，变咗个干部啊，好似绿色只鸡嗰只嘢，我唔知咩。 但系嗰只怪嚟嘅，原来 系啦。 哦， 系啦，咁啊变咗之后咧，佢同埋今次出咗个咧，无端端系个病毒咧冇上到人身嘅。 哦，即系独立自己。 系啦，系嗰个卡带自己变咗个病毒咧，系变咗个怪人嘅。咁我怪好搞笑，我头插住个病卡带嘅。 唔系怪 咁搞嘢。 系啊，咁我卡带嗰个怪人就系今次系嗰个机械游戏啊，即系个机械人游戏。 系， 系啦，咁佢都系即系本身就变咗系我只绿色嗰、那个即系鸡嗰个干部啊，跟住加个暗黑主角，跟住再同埋一只机械人卡带嗰个怪人咧，就三个打佢哋，佢、 哦、 哋有几多人啊？而家四个啊吓、 哦。竟然佢哋系同一伙噶？ 哦，唔系，即系佢都系啊， 哦、 即系一齐打佢哋啊。咁主角哋阿主角就唔变身啦，开头。因为佢话想救嗰个人啊嘛， 哦、 即系开头佢话要救嗰、那个变嗰、那个中咗毒嗰个人啊，即系绿色嗰个鸡啊，佢开头以为系变暗黑主角嗰个啊，即系另外三个就变咗身打嘅，咁但系佢哋三个咧咁都系都叫做打三个啊，但系完全唔够抽啊， 系， 吓，跟住打到佢哋全部差唔多就系死啊嘛，解除变身啦要， 剩翻格啊嘛， 吓，剩翻格啦。跟住到最尾嗰陣時咧，跟住我暗黑之後捉住話主角咁樣鬧佢嗰陣時咧，跟住佢就迫於無奈，跟住要變身，跟住就同佢打啦。咁佢又好，阿主角好醒目咁啊，用嗰啲 power up 嗰啲能量咧，就我嚟阻咗暗黑主角嘅絕招啊。跟住就仲我係出絕招打死嗰個卡帶嗰個怪人咯。 哦， 跟住等佢個餅卡帶飛翻出嚟，又變咗佢用得咁啊，一插落去咁啊，變咗機械紅色掣咁樣，跟住。 同佢合體變 level 3 即變咗小老寶再同合體。 嚇嚇，即變咗 level 3之後，即之前大家見到個樣子好似高達咁嘅樣子。係咁個拳頭嗰個嘢咧，就即佢變咗之後咧就好勁嘅，跟住同埋絕招咧係個拳頭飛出嚟打咗落之後，佢後邊嘅人追翻上個拳頭套翻來嘅喎。 即鐵甲飛拳咁。 系啊，但系佢系后边嘅人再追翻上去，再套翻佢只手咯。 哦，跟住咧？ 跟住咪爆炸咁样，跟住但系就俾暗黑我主角走甩咗嘅。 咦？咁咪飞咗个拳头出，咪冇咗只手咯？ 唔系，佢咪变咗，佢影唔到系点样啊？即系佢将呢个拳头嗰位飞出去噶。 即系佢里边都冇手嘅，真系。 我唔知道，睇唔到啊，因为佢好多画面上高，你知道佢好多光噶。 OK。 吓，即系佢系飞咗出去之后，个人再冲翻前，跟住入翻落个拳套咁啊嘛，你当佢。 嗯 系，跟住又爆炸咁样，跟住就俾佢走得咗。咁最尾嗰阵时咧，即系走咗之后咧，跟住嗰个暗黑主角又啲能源剩翻一格啦，又系死咁啊。 哦。 跟住佢又行翻去嗰、那个即系嗰只绿色溪嗰个干部，因为佢走咗噶。咁啊，行翻同埋有个咪有个成日话好兴奋嗰条仔咧，唔知咩人嚟，神秘人喺度打机嗰条友咧。系。跟住行翻过去解除变身，跟原来系社长咯。 哦，原来坏人嚟嘅。 系啊，跟住佢仲要个样好似好癫嘅，好似唔知系咪双重人格定咩咁啊，即系好似傻佬咁个。 佢一唔系平时咁冷静， 唔系咁样好，即系个样唔系好正经咁，佢突然间变咗好似癫佬咁嘅样啊。 定系有孖生兄弟嗰啲衰嘢啊？ 我应该唔系 嘅，老土嘢。 我见到啲杂志写都系嗰个社长嚟嘅。 社长嚟嘅，社长系坏人原来。O K。 吓，咁下一集预告已经系轮到个即系外科手术嗰个揸刀嗰个佢啊。佢變 level 3 咯，咁好似係個膊頭唔知咩個喇叭定咩嘅， 係咦啊咦咁 音樂遊戲咧，唔知佢嗰個係咪？ 哦，即係火焰巴沙啦， 嚇唔知啊咁就，咁其實佢一路應該每一集都係再變 level 3 咁咯，即係而家其實儲 level 咁又可以四條輪住，咁佢好多集可以消耗啊，嚇，係啊，咁啊 OK 個主角突然間好勁嘅佢今集嚟講，係啊，即係其實佢開頭嗰三個唔夠抽，跟住佢一條友已經。打得到啊！ 咁、哦、有冇女护士啊？ 我咪继续企喺后边喺度讲嘢，跟住个主角咩啊？打低嗰阵时，佢本身想抬下主角走，跟住嗰阵时咪要出场，即系佢继续喺度睇嘢嘅，就唔会翻咗屋企食紧嘢先嘅。 O K， 都喺度嘅。O K， 系喺度嘅。 好，咁啊，趁佢生日一阵睇下先。 系 。好，仲有冇？ 好啊，系啊，咁如果接受到啲样，其实都 O K 嘅，佢拍得，我觉得就。 当睇啲好分嘅嘢咁睇啦， 系， 系啊！呢条女上晒位嘅呢排，好多嘢都揾佢拍啊，知唔知？ 吓，唔系佢特登整个节目揾佢，都系想托佢上去嘅。 唔系直情咪我咪贴咗个系嗰啲咩飞陀寺嗰个啊？ 哦，系啊，白千香嗰度啊嘛。 系咯，都揾埋佢去喺度做宣传啊，大佬。 系嗰度我都去过，系 去过啊。好 OK， 哦，以为好似好靓咁嗰度系。 是好靚嘅。 收靚。嗯。 同埋佢嗰啲屋好易型嘅。不過我冬天去啦嗰陣時候、哦、就唔係佢呢個佢就未冇落雪到佢依家去嗰度。 嗯。 咁 係咪真係另一個故事嘅嗰個故事即係佢攞嗰個啲地方嚟即係做個背景㗎嘛。 是啊是啊、嗯、不过就你睇套动画嗰陣时就唔算好觉嘅佢嗰边就。咁、 okay. 但係佢嗰啲屋呢好个样好特别嘅。咁、嗯、你如果睇啲动画嗰啲呢其实都成日见嗰啲屋㗎。 即係你讲个屋顶好斜㗎嘛。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但嗰啲系啲平时啲人住啲屋就系啲特别啲设施先会咁样整㗎。 其实佢是原本即是他们这铺舊屋啊舊屋就是这些样子的。 哦。 是啦。 是即是新起的东西这些啦当然。 是啦是啦。 即是这些是些古迹但是现在就可能拿出来做一些商店啊或者做一些观光的东西。 都有些人是还是住回这些屋的。 住、哦、是是 但是不多咯应该。 好的好的。是啦、嗯、这个都我觉得值得去。因为其实这个我的名字最犀利就是在日本搞一个旅游热潮。 是 是啦，咁所以呢个反而喺香港就暂时未招到呢搭， 嗯， 好啊，咁啊呢个喂，仲有呢个咩？讲唔讲两句呢个咩咧？呢、這个死亡笔记好似系咪做咗两句咁多嘅啫？即系话嗰边有人睇过啊，就话哈个古仔啊，竟然咧， 唔係咁多嗰我哋去鬥呢啲嘢喎，佢仲係仲好 打喎、啊，拎本筆記佢哋話。 係啊，攞本筆記去陣戰啊嘛，佢話即係喺 係啊， 距離 即係見係一條友企喺面前拎，我哋又拎槍，佢拎住支筆嚟寫佢。 係啊，咁點會快過支槍咧？係啊，如果近視嘅神月唔應該要死啊？ 係啊，近視唔應該做嘢，而家拎嚟做啊變咗。 係啦，咁同埋阿夜神好似有個私生子啊，竟然唔知幾時啊？ 咁樣樣。 同邊個爭嘅咧？離開。 係咯。冇啊，因為唔係佢生啊。 唔知喎、啊，唔知喎、啊。咁總之 佢咪一咪有反應嘅咩？佢我覺得。 嚇、啊？你講下夜神丸。 係啊，夜神丸講冇乜反應嘅，睇呢個。 咁啊，唔知佢同邊個生喎，真 係。即係咪啲咩複製人之類嗰啲咁樣咧？又。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佢成晚夜神丸已經一早臨死 plan 定曬成件事添㗎。 係，但係佢講嘅話好似啲性格又係同傳説，好似啲人啲性格唔同。 系啊，咁啊，即系好似即系咁讲啦，呢、這个即系都系个人意见啫。咁睇下，咁到时香港做咪大家再睇啦，系嘛？好似都就未做住嘅，香港要褪到十二月系嘛？ 系。 咁啊，纯粹话即系日本嗰边都有人睇过，有啲即系叫有啲意见咁啦，系咯，就系咁啦。咁啊 ，Annie 都会睇嘅呢出系嘛？都唔会睇。咁、佢差唔多话旧嗰啲人全部都会。某種形式會出一出㗎嘛，係咪？連 L 啊，連咩全部都有嘅咁，係 同埋 L 生嘅機會最大啦，如係。 嚇、啊？阿夜神丸？ 係啊，有邊個又同佢最親近咧？除咗 L， 同你可以殺咗。 生咩咧？生古將嘅啫喎，啲人。O K， 原來 L 係女嚟嘅， 係啊，唔知喎真係。 任作啊，係咪？咁佢都可以改到阿邊個變咗女嚟？嗰個咩話？ N 啊，系嘛？ 个 N 嗰个叫咩？ 莉亚， 莉亚变咗女啊，有咩唔得啫？ 系啊，其实 L 都系女嘅， 因为不嬲系女嚟，个样生 衰。系啊，不嬲都系啊，即系生嗰个就系同啊，夜神要生嘅其实 系。系 咁咩啊？ 即系老芬咁，原来系女人嚟噶嘛？ 系咯， 你以为男人啫？OK， 好啊，咁啊，到时睇啊，再睇为咗第二啲人睇完又有咩唔同意见。好啦，咁冇咩特別啦，係咪 ？review 咧唔講咁多啦，因為仲有好多其他，如果係，因為今日都主要講奇異博士啫，係咪？我有冇其他想講？冇就講翻下啲玩具就算啦。 係啊，我係咁以講一單新聞啦。 好啊， 咁就係呢個就算係 NASA 定唔知邊度咧，就話諗住擺啲人嘅屍體啊，就擺落其他星球嗰度，咁啊話。即人嘅屍體就佢會有啲即雖然佢死咗啫，咁但係佢都仲有啲生物啊，嗰啲細胞喺度噶嘛，或者係啲菌嗰啲，咁佢就話諗住擺喺其他星球咯，睇下可唔可以孕育啲新嘅生命出嚟喎。 咁、你擺篤屎佢都得嘅，都有啲菌嘅。 唔係我啲好啲喎，應該。 係 咯。 我真係好驚擺人啊！咁搞法就真係分分鐘啲咩火星異種啊，嗰啲就係咁樣搞出嚟 嘅。嘔咗啲新種病毒啊！ 係啊， 嘔咗啲疫症出嚟啊！ 做咩要搞啲咁危險嘅嘢啫？ 真係做先啦，係咯？呢個會唔會成本太高啊？一把火燒咗佢仲簡單啲啊？冇你屍體上太空唔平噶。 哦，係咁係，唔係即係譬如可能即係做啲太空任務嗰陣時咁順手擺低嘅啫，咁就如果佢咁講嘅話就 佢講係屍體啊，即係唔係骨灰喎、 啊？啊，係啊，係啊， 咁好特別嘅， 去到先變屍體啊！ 我咁呢個中國做啊，留翻嚟，機會好大 的。係 去到先變啊！ 好啦，咁啊講完啦，係嘛？ 讲 下啲玩具啦，咁有个而家个咩展览咧？呢排 哦 ，Vanation 啊，就 Vanation， 咁有啲咩精细少少嘅消息啊？ 你话嗰只系咪？嗰只系咪超力啊？ 啊 ，DX 超合金云，咁啊咩嚟噶？咁就之前咧出过呢个铁甲万能侠同二号啊，两只嘅呢个有内构，即系拆得嗰啲壳出嚟，咁同埋都好多金属，咁当然有声有燈咁成個架庫嗰個，大家有冇印象呢？咁跟住呢佢就竟然呢話最新嗰個呢就會話 plan 緊出呢個嘅超力電磁盒。咁啲人都話啦，咦咁有咩特別呢？超力電磁盒細隻嗰隻都已經可以合體㗎啦，咁其實仲有咩玩呀、啊、咁樣。咁但係當然係唔知啦，暫時就得啲圖咁嘅。 咁佢就叫做擺咗隻一號機，但係一號機到底係咪嗰時隻出入金嗰隻嚟嘅咋？即係唔係新嗰隻嚟嘅可能係嘛？咁啊暫時未知啦，得啲圖。咁你睇啲圖咧，又唔係好清楚睇到佢有啲咩好複雜嘅分別。咁不過咧就估咧，佢咪想重現翻即係以往啊，即係出入金咧就係五隻機分開買嘅，其實舊嗰套就係。 嗯， 當然舊嗰隻亦都大隻過，即係後屘出入金還出嗰隻嘅。咁佢係咪想出翻就類似咁嘅嘢啫？咁其實就五部機係好似分開買嘅出入金咁嘅 size， 即係佢物呢日出嗰陣就會五隻一齊賣俾你啦。咁係咪想重現翻咁咧？只不過咁而啲機當然就會複雜好多啦。如果你分開出，咁可能啲嗰啲佢隱藏咗好多個機入邊啲武器，例如嘅一號機，咁就亦會伸個三個葉咁嘅刀出嚟轉啊，咁嗰啲嘢係咪佢真係會伸出嚟咧？即係唔係執落去咧？咁係咪即係好多收埋嘅位置會做翻啦？駕駛艙嗰啲咁佢會做翻靚嘅咧？可能都係咁嘅啫，我懷疑嚇，因為我覺得內購咧，對一隻變形嘅嘢嚟講，佢可能唔會擺內購嚟嘅， 整唔到咩來喎。 即唔係玩呢啲咯，因為佢個變形機構可能會比較複雜啦。雖然你話細只嗰只就好簡單啫，咁但係你大只可能會整翻再精細啲啦，可以收得埋嘅，即係收埋盡量唔好換件咁咯，類似咁啦，我諗。咁你話中唔中意咁啊？梗係我其實好中意超力嘅，不過呢只應該買唔起啦，老實講。到時睇下佢跌出成點啊，因為咧，其實咧呢一隻唔係鐵甲萬能俠一二號之後嘅第一隻話出嘅，因為上一年就已經話咗話會出呢個偉基利啊，即係超想要塞入邊馬輝嗰部 VF1J， 咁當時擺出嚟咧，直情係有埋個公仔，有埋個顏色，著緊燈噶啦已經，咁但係竟然事隔成年，結果嗰隻聲都冇咗，咁到底係唔出啊，定遇到啲咩困難定咩事咧？咁而家又擁個消息出嚟，嗱消息嘅啫嘛，得啲圖啫嘛，就話出超力，咁到底偉基利啊 VF1J 又？如何呢這個計劃咁就冇提及喎竟然。就係咁啦。咁至於呢隻 1J 呢我自己好大期望，因為上次見嗰隻自作品呢佢就做得返一啲即係比較薄真啲嘅感覺。你都知你平時出嗰啲即係雖然都唔係細隻嘅，平時我哋見到街賣緊嗰啲膠嗰啲。咁但係你都係有返啲厚度㗎，始終咪你嗰啲翼呀、啊、或者即係你個腳嗰個入風口，咁你唔能夠太薄㗎嘛，係咪先？你始終地嘅。咁佢呢就睇咗上呢就嘩佢真係似返一部飛機咁嘅嗰個即係嗰啲感覺。咁我都好期待佢真係出囉，出到啦，係囉。咁但可能就因為技術可能都會難啲。即係尤其是有網友都提過啦，佢個腳嗰、那個即係佢真係腳就係個入風口嗰架嘢就黐住嗰個機頭嘅啫嘛。咁你得個咁細嘅位佢點企得喺度啊，你咁大聲係咪唔會好熱點咩咁樣。咁可能佢的確係有好多技術面要去解決，咁係咪仲有好多位未做到定咩事呢？咁當時隻試作竟然有陣顏色企咗喺度啦，咁點解咁耐都出唔到？冇再提過啊！而家隻係都好可惜嘅。咁唔通就係呢隻出到有問題就推出翻超力咁？咁當然相對嚟講，超力就個技術面就冇咁難啦，係咪？即係放大版精細啲啫，咁樣咁就係咁啦。咁但係呢個消息都係 OK 㗎，咁睇下大家中唔中意超力啦。我唔知香港而家啲朋友好多都分唔到超力同 V 型係嘛？ 咪睇下中唔中意啫， 唔系阿新年都問我邊隻超力邊隻 V 型啊嘛， 係啊係啊， 即係打機 我真係唔好熟， 打機戰就成日有呢兩隻嘢嘅，咁但係咧到底邊隻叫超力邊隻叫 V 型都好混亂嘅喎， 我唔認應個嘴咪得咯， 唔係咁但係你睇個名認唔到嘛，兩個都有 V 係嘛，唔係啊即係唔 係一個人前邊一個後邊咯， 唔知邊個叫做 V 型，唔知邊個叫做超力啊？ 是啊、 你唔係嗰時睇㗎嘛，係囉，即係打機話俾你有隻叫 V 型嘅超靈，邊隻 V 型邊隻超靈，咁佢兩個太相似，好多人都分唔到。 係唔係我睇佢個 V 型頭定尾㗎咁認 㗎頭定尾 即係即係個名啊有個 V 咁樣咁。 係即係如果你話樣咪認個嘴囉好易認嘅，即係我話咗個字我咪認個佢嗰個 V 嘅係佢啲日文字後面喺前面咪認到佢邊個。 唔係啊，兩個都係後面㗎嘛。Combatola V 啊，嗰另外一個叫 Volt V 啊，都係 V 喺後面嘅。 唔係短啲咯，係啊。 短啲咯，係咯係咯。唔係 V 型就係阿志做嘅，麗的做嘅。咁其實佢個特色就係掹把劍出嚟啊嘛，就係、是、第一個用劍做絕招嘅機人啊嘛。 嚇！ 超力就係其實係應該係第一個五機合體啊，即係佢早啲啊，佢阿哥啊，佢玩搖搖啊，咁咪超 力。係一個陀螺係啊。 陀螺唔係好重要㗎 ,V 型。V 型最緊係把劍。 係啦劍係。 但超力咁唔係個轉呢唔係但係佢嘅特徵係玩搖搖。呢個係個分別。你睇到佢整嗰啲手板都知道佢邊樣嘢係佢嘅特徵嚟。 係。 佢唔會整佢用個鑽嘅，雖然鑽係絕招，但係佢最大特色唔係個鑽，係搖搖。咁 anyway， 咁大家中意就追下啦。我諗咁搞法，冇一年兩年都出唔到嘅應該係。咁另外仲有一隻公布就係呢個 Super Robot 超合金咧。咁當然啦，就會有呢個機戰乜鬼嗰個叫機戰唔係叫超級人大戰乜鬼 V 啊？定叫咩？即係總之機戰啦，新嗰代機戰啦，咁就會有一隻萬能俠Zero 啦，咁呢就正常啦，即係似翻只萬能俠咁嘅樣，咁背脊有一大個圈咯。咁但係咧，佢會出另一隻咧叫 G 嘅喎。咁 G 係咩嚟嘅咧？咁大家估啊估，其實係二號嘅進化嚟嘅，即係二號啊變出嚟。咁但其實喺呢個Zero 啊萬能俠 Zero 嘅漫畫，其實已經有隻二號嘅啦嘛。咁但係呢度又唔同樣喎。咁啲人都話 可以有件袍咁啊，好似啊。 係啦，好頭啦，好似有件一條條布砌埋嘅袍咁嘅。咁咪都幾明顯係二號嚟嘅，因為佢都幾多二號嘅特徵嘅， 係 咁到底玩乜咁當然唔知道啦。咁啊，anyway， 咁啊有隻即係呢兩隻嘅合金雲咁啊，唔係Super Robot 合金就似乎都 OK 啊，睇落都 OK， 咁啊係啦。不過到呢個咩鬼嘢角色嚟㗎？就係個經自己創出嚟嘅咁樣，係啦，都唔知啦，咪到時睇啦，係啦。咁睇落邊一陣，睇個樣又 OK 嘅都係。咁好啦，咁啊第二啲交俾你哋講下啦，我都冇睇曬嚇，有啲咩其他？ 好似 Metal Bill 嗰度咧，佢好似话都会出红色迷惘嗰个高达咯， 大隻 巨手啊！ 大隻老板系啦，整咗好大嘅手，跟住咧仲有把好大把剑，但得个柄啫，因为大到咧真系净个柄都已经唔掂啦， 做唔到出嚟，我觉得系。 喂，其实佢呢把剑有冇大过把真嘅人用嘅剑？ 好似大个喎，感觉上 好大喎、啊，我见到佢真系。 唔系，因为佢原装讲成150米长，好似 系 ，OK， 系系啊，咁应该咩啦？咁另外我见到好似真骨雕会出一号啊，即系 SHF 嗰度 系，都好似有卡邦嗰啲添啊。 SHF 嗰度有卡邦，同有嗰、那个人间体啊。 系呢、這个啊一条字列，即系啊。边个？ 即系大叶建议。 大叶建议系啦，但系个样一啲都唔似，因为好靓仔出得。 系本香猛都有人间体个出 S 枪。 系啦，哇！但系靓仔得滞咯，我觉得大叶建议都唔系大叶建议嚟嘅。 系 个样靓仔到好似阿 Black 嗰啲个都咁靓仔喎。 系唔系老样啊？ 老个样好靓仔啊，好英俊。咁样嘅，一啲都唔 系 边位嚟嘅呢个。 系啦，咁啊，即系。真骨雕一号就变咗粗壮啲咯，那个身形。 系，咁但系佢哋都依然系用波装嘅。咁但系有个讲法咧，就话佢哋如果会用新 body 嘅嚟紧，就系呢个包胶嗰种啊。 系啊，哇有。 系啊。 但系如果整咗之后，咪其实啲超人唔会用呢啲，系啲人可以用呢啲。 咁但系唔系，佢又话好似话 X A 会出呢啲喎。咁但 系 X A 已经公布咗出咗，好搞笑喎。X A 嗰个 S H F 系一套三只唔俾分开卖喎。 系嘛，捆绑式系嘛， 系啊， 哦，咁样， 系、啊，好奇怪。咁啊，同埋龙珠嗰度公布咗好似只超级杀人三嗰个孙悟空咧，那个2.0我有见到， 系， 即系佢摆咗个版，即系同有天津饭啊、阿乐啊、阿喇叭佢哋嗰啲咁样啲版摆出嚟，还有吴天格斯啊， 哦，合体噶。 吓、啊，跟住后边仲摆埋啲佢啲咩啲鬼魂攻击嗰啲咧， 嗯， 即系个口仿锤嗰啲，好似都摆咗几有，跟住同埋佢嗰只 game 我都话出啊嘛，即系我冇玩过啊，即系入边有阿杜拉格斯佢哋嗰啲系啦， 嗯，只 格，跟住有个系啦，但我唔知道会摆咗只界王拳嘅孙悟空，但系个 body 用旧嘅，吓、 啊， 系、哦、啊，即系用旧 body 嘅，应该如果而家出都冇人买嘅，应该如果用旧 body。 O.K. 系啊， 咁有冇啲 咁啊？ 其他 系啊，另外，Wobo 云嗰度好似见到雪霸嗰个对手，我唔知叫咩名，即系黑骑士揸波嘅。 哦，嗰只又好大只翼咁样嘅。 系啊，对翼唔系昆虫翼，好似系啲飞龙翼嗰只嘢，好似都摆咗个试版喺度啊。 哦，好大只嘅你话 系嘛？点讲咧？系好横啊，因为佢对翼开之后，即系成个飞龙咁嗰啲咁啊。 即系佢唔系架机本身大个翼啊。 系啊。 OK， 系 啦，跟住同埋好似话会 Metal Robot 云咧，好似跟住会有 Double O Counter， 唔系讲错 ，Metal Bill 出 Double O Counter，Metal Bill Robot 云咧就出 Double O 跟住之後同埋會出Strike Freedom。 哦， 係啦。咁應該其實都係呢啲咯，我感覺上咪繼續出開，即係都係其實係 Seed 同埋 Double 站咪繼續出咯。 嗯。 吓，咁啊，圣衣神话嗰度咧，咁啊，见到佢公布咗出阿洛基啊嘛，逆时吓，咁啊，但系好似话佢去送唔知送十块面定咩？呢个真系特点喎。 点解？ 十块，佢嗰十块面系作好似十块啊，好似系佢嗰十块面咧系有啲即系啲王圣斗士咪死咗之后，佢咪个有啲纹喺个面度咧。吓，咁佢嗰度整咗啲纹喺个面度，啲面咧好似俾咗十个嚟，跟住俾你装翻去啲黄金圣斗士度。 哦，你知即系第啲人用嘅。 系啊。 哦，其 好似系跟埋呢个洛基俾埋你。 佢有十块面夸张，我真系配俾第啲人。 系啊。好似话得十，佢有两个冇嘅，好似话我唔知啊。好似话唔系十二块嘅，如果正常咧十二块俾十二块，好似话冇得十块嘅，好似。 咪另外两个再跟第二只啊，可能。 哦，唔系，好似冇呢个状态咁啫。 啊，好难讲啊，呢啲真系。 咁佢做咗啲版係咪擺埋其余嗰啲即係黃金雲入面啊，雙魚啊嗰扎嗰啲囉，同埋天平啊、天蠍啊嗰啲成扎咁擺晒出囉。 嗯， 好。跟住但係又無端端擺返啲冥鬥士出嚟㗎嘛，今次。 哦，咁解 呢？即係佢三巨頭嗰度明出咗隻天猛星，跟住其余啲咩天紅星啊、天鬼星未出，跟住佢而家又擺返出囉。 咁即係 跟住同埋冥水瓶囉。即系之前又系冇出到啊嘛，咁佢而家又扮出嚟咯。 佢会出？ 咁应该有机会咯，不过可能话限定嘅机会大啲，我觉得如果放呢啲出，因为之前其实唔知，因为冥衣其实唔好卖得嗰阵时就，所以一段时间冇出翻黄金嘅佢先。 嗯 ，OK， 咁啊再睇下啦。 咁啊都系如果继续要买啊，继续买咁咯。 嗯。 系啦，咁我其余见到好似都系其他系嗰啲咩筋肉人嗰啲咯。 啊，好似都系有好多筋肉人嘅。 系啊，仲有 Tiger Mask 都出咯。 哦， 即系都有啲视作嘢嗰啲摆。 新嗰度动画版啊，有 Tiger Mask 同埋另一隻黑色嗰只老虎嗰、那个。 系、啊，即系啲纹系红色嗰个嗰只。 系，即系有件背心嘅，唔系打大只啦嘅。 哦，系系。有三只嗰个系啊。 系啦。 咁、啊、其余有啲我即系好似话即系电影版嘅真哥斯拉都见到佢摆咗啲。 哦。 出啦， 系即系个几只形态啊嘛，好肉酸啊真系。 吓、啊，唔知好核突咯，对。 系咯， 唔知啊，仲要个身路佢有关节变一节仲可以，一节仲有 衰啲， 再核突啲。 系啊，唔知啊，佢如果谂呢个样，我好心佢又唔会谂出玩具啊。 我唔系，但系日本人中意啊，大佬，我哋中意咋。 唔知啊，跟住另外Seven 咯，咸蛋超人嗰度SQF。SHF 佢由头出过嘛，又要 由头出过唔系啊？ 系啊，佢之前咪出咗吉田啊，跟住好似话佐菲嗰啲出，跟住而家咪又 Seven 嗰轮咯。 七星侠啊， 系啦，咁啊，其实系洗牌再嚟过，即系其实而家本咸蛋超人咧就 SHF 嗰度出一次，跟住无面超人咧就真骨雕再出一次，咁佢再出完之后应该到咸蛋超人会变咗真骨雕啦，下次就。跟住之后无面超人咧就变咗做真骨雕啦，跟住 包胶出多次啊， 系啦，系啦，即系佢啲，我觉得佢出完一次之后再出一次，我哋睇下你买边次咯。 咁啊睇下，其实包胶有包胶好嘅，不过就惊佢好易烂咯。 哦，同回弹咯， 系 咯。唔系呢个其实包胶点讲咧？佢多数我见到好似如果包胶啲人多数系出十二寸嗰啲系啲女仔嗰啲咯。 即多数企喺度㗎啦，讲真你摆动。 吓、啊，佢啲女仔嗰啲，即系连个胸都做埋嗰啲，咁就包胶咯。见到啲人出。 系，唔知啊，佢嚟紧嗰啲系男人 body 喎。 男人都要包胶啊？ 唔知啊，咁佢做人啊嘛，咁所以好似话系真系出唔出人喎？咁点啊？唔知啊，睇下点啊，到时。 系，其实今次 SHF 咧，同之前 Outchef 出唔同嗰啲行为，即系佢多咗出埋啲怪兽啊。 哦， 即系外星人嗰啲咯。 哦 ，OK，OK，OK， 有埋啲系啲出名嗰啲系。 吓吓，即系其余嗰啲全部话会出咯，即系之前就冇嘅。 嗯嗯。 咁、 嗯、 但系头先讲过宇宙型小号，我唔知会出埋啲佢嗰啲 UFO 嗰啲嘢都出埋嘅，啲车啊同嗰啲，都有摆呢啲嘢出嚟。 咩电子星兽系咩？我哋叫做嗰条龙啊嘛。 系咯。 嗰条龙啊，嗰条龙缩埋咁黐喺度嗰个机啊，咁佢嗰架咁嘅红色嗰架。咩仔电单车嗰啲全部有啊， 系咁，之前其实佢嗰阵时，即系之前咪有一订佢嗰把剑啊，都有个版卖喺度啊。 系啊系啊，嗰把识着光嗰把啊。 系，但系点解佢嗰把剑冇咁？我想问咧，近时做嗰阵时咧，佢把剑啲光究竟系一即系成把剑光啊，定系一粒粒咁嘅？ 哦，咁啊，梗系成把啦，因为佢系唔系？其实佢咁嘅，佢其实把剑唔识发光嘅，即系佢系睇剑咁，但系佢出绝招嗰阵咧，佢搵只手一捋嗰下咧，先有光，但系个光咧系 key 嚟嘅。 系咁，系成条噶嘛？ 系成条噶，系。 但系佢而家出嗰、那个，即系佢出而家呢个剑嗰个实物咯，佢都好明显做到系啲光入边有 LED 灯一粒粒咁叉喎。 因为佢要玩劣嗰下，佢一路发光啊。 系啦， 系 咯，都系。 系啊，佢真系可以一路发光噶，佢真系做到噶。 系，咁但系变咗好核突咯，我觉得佢嗰啲咁样。 咁如果唔系你玩唔到嘛，你一着咪成把着晒咯。 系唔知啊，佢唔可以咁样，即系走上去咁。 唔系得，其实 lightsaber 本身都系， 系啦， 嗰个色咁着上去，但系佢就因为佢个面系奶白色，咁你咪睇唔到咯。 嗯， 咁佢呢个可能系咪佢影相比较角定咩嘢啊？我唔知。 唔知啊，可能我影相嗰度，因为佢成日都讲话佢影相，因为影咗好角，佢啲 LED 灯入边一粒粒咁。 应该睇又唔应该咁角噶，系咯。 系可能实物出嚟撑住就唔 系 好角 啦， 如果可能。 系啦系啦，唔知啊，到时啫，冇钱买啊啲人。 啲人买完会讲噶啦就， 唔系香港冇少人买啦呢啲， 我唔识啊香港边识嗰啲， 我卡咩帮啊大佬边个啊大佬，香港连嗰个历史上嗰个卡帮都未听过啦， 卡帮离异婚啦听过， 咩啊？ 卡帮离异婚啦， 咩嚟噶？我未听过我反而， 唔系卡帮连执咯离异婚，系啊佢好多唔同嗰啲执嗰啲喎， 系咩？好啦，咁冇啦，冇啊， 差唔多啦， 冇啊，冇好啦，咁好多嘅讲唔晒嘅，好啊，咁好，下个礼拜有咩做？咁应该就系呢个地獄解码啦，即系《达文西密码》第三啦，咁啊，竟然就而家有劣评啦，北美竟然啦，话呢套都有得衰咩？咁样我真系唔知道，我谂住呢套哇一定好睇系嘛，咁样，就佢话唔得嘅啲人话，系咁竟然系咁，咁啊要真系要睇下，系啦，咁点会咁渣啊？咁样。咁下礼拜自有分晓，北美朋友其实应该入场啦，北美做咗啦。好啦，咁另外系咪有一套个头一住咁嗰个叫咩？魔法 魔法精灵啊， 系咪正式做噶啦？下礼拜 系啊， 哦 show 啫嘛，我唔中意嗰个嘅，咁啊睇 下下礼拜做系呢套。 但系嗰个时代出呢个玩具个时代，瘦仔啲瘦仔就 OK 嘅，咁但系唔知而家仲 O 唔 OK 啦。 咁啊唔知，我见到有人卖喎，出边都 吓，有得卖咁得人惊啊！ 唔系，即系佢呢套戏做啊，之前佢已经、已经有得卖啊嘛，出边 人。咁但系而家瘦仔都唔知咩嚟喎呢啲。 唔系，好样衰喎，见到系。 好样衰啊！咁而家瘦仔都唔中意啊。 唔知难啲，我觉得咁样衰。 我见而家瘦仔睇小老宝都会喊。 咁样样。 系咯，觉得好恐怖啊，系。好恐怖啊，觉得系啊。咁见到呢只嘢，应该会跳楼啊，应该。 吓，中意都系佢，好似而家都系啲家长都系俾佢睇《汤米火车头》噶。 啊，好多都系。 系咯， 但我觉得《汤马士火车头》都好恐怖。 啊，其实我觉得系嗰个样恐怖啲啊。 只死嘢咯。 个样好恐怖嘅啫。啊，咁大家审美眼光唔同。 系。 好，咁仲有咩戏？ 其实啲系唔系科幻嘅， 洋相派对咯，要落到去。 洋相派对系几时啊？下个礼拜啊？ 11月10号。 哦，即系已经再跳多个礼拜啦。系。下个礼拜仲有套乜鬼咩？我不是潘金莲嘅，唔知咩嚟嘅，范冰冰嗰啲嘅。吓、 啊！ 唔睇噶啦，大家。吓、 啊！唔睇啊！ 好，仲有咩？啲好慢。 恶魔。系，今日真系要去到17号嗰阵时先，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系，好啊，呢度好，因为我等紧嘅。 系，跟住就系嗰套半蝶同谋啊，阿 Bad Pete 嗰度。 系， 系 24号嗰套。 科幻片嚟嘅咩？ 吓，咁唔系嘅应该。 11月啊？ 系啊。 OK。 系啊，跟住嗰套笑片啦，另外一套两公婆决战特务王。 嗯，好似北 美就系24号， 好似北美上咗喺度，好似 系嘛？ 唔知，但系都系好难搞嘅就唔系点啊？即系神嘅组合做特务噶嘛？ 哦，咪做真正嗰个特务，跟住 搵两个傻 两个流嘢就去搞啊！ 系啊， 系啊， 又学人哋 系，跟住另外一套系咪鬼片？一套冰镇房客 鬼片嚟嘅咩？哦， 系咪鬼片？佢好似讲个又系个妈个，即系个老，即系佢咧个妈，咁佢老公同个仔就可以一次交通意外，个老公就死咗，个仔就变咗瘫咗嘅，即系直头瘫到冇反应，坐咗到要人嚟、即系帮，即系喐都喐唔到嗰只嘅。咁啊，佢唔知住咗响边度，我唔知啊。即系佢好震好冻嘅，佢个地方。跟住有另外一个僆仔咧，就话佢屋企唔知道死晒定咩，跟住又。就嚟即係俾佢照顧。跟住嗰條僆仔點知響即係有一晚咧，突然間衝咗出去，啲雪地度啊，唔見咗啊。跟住佢又話應該死咗啊，咁啊揾唔到，但係轉頭夜晚又好似成日有個僆仔定咩咁，有人響間屋度走嚟走去咁啊。 哦，咁樣。 咁我唔知係應該係鬼片喎，如果係。 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冇。 係啦，我那個僆仔唔會咁勁，走出去未死嘅，快搞佢喎。 即係西片嚟嘅。 係西片啊。 喂，其實唔係喎，係咪仲有另外11月11日咪做咩囉，做咩你的名字嘛，係咪報留嗰啲㗎。 哈哈哈。係留咗呢個係。 咁另外有呢、這個午夜空靈嘅鬼老闆都有套新嘅，就會運。 會運。 都係11月10日都有嘅。都有嘅。咁睇下大家啱唔啱呀呢啲 ,ok。好。好有冇12月啦，報埋啦。 12月就真係要去到。 啊沙喎。 咪死亡筆記嗰陣時 喎。死亡筆記幾號？ 係啊 ,15 號啊。 15號死亡筆記係。 係啦，刺客教條就22號。 22號。 係啦，跟住Star Lord套太空潛航者又係22號。 逼埋曬嗰排。 係囉。 係啦。 咪咁咪嘅咁咪12月1號有呢個妖夜尋狼世紀血戰嘅。即係。 同埋呢個鋼鋸嶺。 鋼鋸嶺佢係科幻嘅。 唔係嗰個啊上代即係做咗兩集嘅蜘蛛仔嗰套嘛。 係 咁、 okay、 另外就係長城啊 ,29 號啊。 長城咪褪咗下年 唔知喎而家有收返29號我唔知係真係褪下年定咩。 唔係喎褪咗下年喎好似係喎點 解 又褪返上嚟咦係喎點解咁奇怪嘅。 係啊我又見到佢上返嚟。 係喎係喎唔知呀咁。 係冇理㗎啦總之到時下有幕冇啦。 我有期待啊我想睇啊。 係唔知點啊。 咁嘛咁你始終即係今次呢套係好似可能玩得好啲喎係囉。 唔知張藝謀啊又係咁睇下佢點玩 啊。啊仲有啊超人 X 啊含撚超人 X 啊大電影啊我們的超人來了啊 ,12 月1號啊話。 係。 即係我哋睇曬講埋㗎啦。我今次呢度可能或者有配音啦。咁啊，我唔係好建議大家喺呢度，其實好爛嘅。 嗯 ，OK， 好似多係一集電視劇咁嘅啫。OK， 完全咁耶穌嗰度咩少年賽唔知堅定流啦。唉，睇下呢個。 喂，呢、這個會唔會開下幾年個擺咗？ 係咪呢個就算啦？我未決定。唔係，咁冇幾年，復活節唔做聖誕啫，未至於幾年啊。 我咁啊，上去幾年 咁啊。上次做啊，超人蝙蝠啊，係咪啊？超人係超人蝙蝠嗰時做嘅啫嘛。 係，咪成年啦，真係。 成年啦有喔。 唔係咁我寫咗3月咁冇嘅不過我感覺上成年嘅已經就係。 復活節啫唔係復活節做㗎嘛嗰時我哋都話揀復活節做超人啦原來超人之死唔怪得啦咁。咁佢同佢冚嗰度咪真係耶穌囉。係呀咁我而家竟然耶穌又話做係唔係唔知啦聖誕話做睇下。好有冇冇啦 冇啊今年冇啊下年呢個跟住就。 好鬼慢嘅今日部機啫。好啦冇好咁就講曬㗎啦冇嘢補充。 冇人。 好冇補充好咁新年嗰邊都冇嘅補充啦。好 冇。 好啦咁大家記得參加我哋嗰、那個呢、這個新海誠導演見面場嘅呢、這個你的名字啊嘅呢、就是、個抽獎啦可以叫做有兩張飛等住大家啦咁大家快啲參加或者你真係冇朋友啊興趣啊 ,ok? 咁靚位靚城啊咁 ,ok? 咁詳情都係我哋個呢個嘅 Facebook 群組啦或者我哋嗰個專業都會有啦係啦。好啦咁我冇明謝返提供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多謝大家。咁轉個頭呢都會講個 email address 先啦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呢 tatsukusf@yahoo.com.hk。咁如果大家有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等下大家回信嘅。咁轉個頭我哋繼續會擺上 myautocast.com 斜同 sci-fi411。咁同埋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ap.com,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同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香港網台 app 呢就要去返 Reggae 先啦 ,Under Reggae 先呢會搵到我哋嘅。咁當然佢哋係星期一、二先 update 嘅。 咁頭先嗰啲 update 咗咧，我哋擺咗之後咧，咁就會好快咧就有呢個嘅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啊，就見到我哋。咁另外啦，我哋介紹翻咧，我哋嗰個新個sci-fi 全面睇嘅專業，咁就係呢個 facebook.com 射動 sci-fi all the way 啊，就係咁簡單嘅啫，係一個好一個全部細數嘅 sci-fi all the way 啊，呢個 sci-fi all跟住 THE，跟住 WAY 咁一個字過，就揾到你個專業啦。咁可以喺上面可以集中啲討論啦。如果大家想講翻呢集嘅，其實可以喺嗰度啦。因為我哋快個群組咧，我哋好散啊啲嘢講得係啊。OK， 咁啊好啦。咁另外我哋大家記得加你嘅聽眾群組啦。咁就 facebook.com 社同 groups 社同33926127663二嘅33926127663二。咁你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由 Rack 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後期製作版啊，同埋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